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马仔。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大家好，我是新理。 是啦，咁今个礼拜呢，咁就梗係有科幻片啦，咁就係呢个嘅要多谢 Shell 嗰套，係咪 多谢，冇错，有隻精子喺个 Shell 度嗰套。冇错。 即係冇关系嘅同油站啦。Ghost in the Shell， 即係呢个嘅工学机动队。或者机动女都得。咁主要睇女。咁其实呢就係一套好耐㗎啦，係咪 ?95 年嘅一套日本动画。压井手嘅动画，咁算係将嗰套就拍真人版啦，佢讲係咁讲嘅。咁但係呢竟然呢啲画面就好重现下啦，但係个古仔呢就完全唔係讲个古仔嘅，竟然可以先犀利。咁好啦，咁等当然我哋都会好重讲呢套㗎啦今集。咁就除咗呢套之外呢都会有其他戏㗎喎，咁包括有刀剑神域，係咪有一套上咗一套劇場版，係咪 电影版。系剧集系咪都会系电影版啊？ 咁啊，阿 Sunny 同阿 Sada 都睇咗，咁一阵都会讲啦。咁就咁有一套就另一套就系咩啊？另一套嘛，仲冇第二套想讲啊？ 一点无名啦，系嘛？一点无名。 嗰套就唔系科幻啦，一阵讲少少啦，系啊。咁另外系咪有嗰个在这个在世界角落中走到我都 啊？系啊系啊， 都有系嘛？都正式上咗。咁不过我哋讲辗转嗰个好多次，不过都讲几句咁多啦，一阵间好唔好？系啊。 好 咁仲有其他即係肯定冇其他话题，咁当然愚人节就有好多好得意好得意嘅一啲即係吹水嘅 project 啊，嗰啲一定一定都要讲。OK， 好咁好，仲有其他新聞。好咁我哋一阵子慢慢逐样讲，咁数个榜先。 好冇 系第一工学机动队㗎，梗係三百几场㗎呢、這个。 係啦，諗呢个场次呢佢、okay， 就冇之前嗰啲戏话咩再咁劲，但呢佢个都好犀利啊，即係而家暂时都系系咪超前咗美女与野 兽？都萬岭咯，系咯，你见萬岭人气，我哋想当年唔知前个礼拜啊，美女与野兽三萬几噶嘛，几可以。 嗱，但喺外国咧，依然系美女与野兽劲啲噶。 系，冇错冇错。 系啊，都依然系霸住晒啲即系最好嘅院或者大啲院都会拨翻俾美女与野兽啦。咁但系都系点样？ 三亿几啊，美女与野兽外国。 喂，你话唔止啊嘛？ 起码啦 ，Power Ranger 都唔系先犀利啊嘛，美女与野兽劲啊， 真系爆啊 ！Power Ranger 都劲喎，最弊就系。 是啊， 真 的 想不到啊。 但這套呢工學啊，即如果在香港啊，其實很多發行失望的，因為呢它叫大型發行啦，那我們有個數的、哦、即我們去第一天呢只有200萬的，即如果工學機動隊、哦、那彎計呢，即啲人很屈點計就說首日票房成十就是發行票房的、嗯、通常即是彎計，那即他講緊都是預佢得2000多萬至3000萬中間的，即是工學機動隊。 咁 但係呢套大片嚟㗎嘛。 如果佢係大型發行點樣得三百幾場呢，應該有五六百場先啱啦。 但係可能佢都有啲縮囉，即原本佢係想做，咁佢都係好睇禮拜四禮拜五票房然後計數㗎嘛。即嗰啲院商唔會話驚溫天嘅， 係好快啦、啊。 如果睇落去佢係似係真係因為有美女與野獸嘅存在，佢係分咗啲俾佢嘅。係啦，仍然分咗啲俾佢。 咁美女與野獸 咁所以都 繼續做嘅，係啦。咁 第二啊，又係三百幾場。 係啦，就係美女與野獸啊，正常啊。 其實贏嘅喎，我睇依度咧個人氣係美女與野獸贏，工學機動隊喎，佢未調位啫喎，係嘛？ 唔關事啊，哥唔知點計嘅喎，唔好理佢啊。 知道，明白。 咁好，第三位，哇！呢個都新啊，曾經提過邊套？ 係刀劍。 呢套真係奇蹟。 報咗先，報咗。 係啊，真係奇蹟。 講翻個正名，成個正名係乜嘢？ 叫序列爭戰啊， 系《刀剑神域》剧场版啊，《序列爭戰》啊，咁啊呢个就场次其实唔算好多，不过以动画嚟讲，当然就算系咁啦，都有九啊几场，系啊，即系好难 expect 佢会过百场啊，咁但系好似都几多人睇啊，呢度都系啊， 唔系系爆，真系见红，你而家你就算依刻你望用啲电影 apps 咧望翻啲场次，佢全部爆系 full 嘅，即系连即系全部满晒，一个位都冇。咁佢啲發行就話估唔到，因為呢套係啲 MCL 周立㗎嘛，其實周立睇淡呢套戲嘅不嬲，咁點知唔係勁 嘅睇淡 唔會 呀，即係原本啦，佢係即係好小型發行啦，你如即係都係如可能佢心目中睇嘅可能八成幾百萬嘅 嘢，佢都係之後加長嘅， 係 即係加完線嘅應該話 係喎，所以佢真係爆曬 多人睇，但係晏晝嗰啲新年話都係阿伯 都唔係啊，佢有夜晚㗎而家，我因為我嗰晚都係禮拜五晚睇10:04㗎嘛，夜晚喎，10:04德福仲有一場， 咁你諗下， 佢就 爆到咁。 佢即係叫做有上畫嘅戲院咧，佢就叫做都成日做嘅，即係佢唔係話嗰啲攝時間嘅，即係全日都有得睇。 系啊，冇错冇错，但系集中周立咯，即系 MCL 啫，系啦系啦，其他就 朗豪坊 系 Just the Grand 同 MCL 都有做嘅，即系佢就唔系话以前咁净系得啊，即系太古城啊或者咩咁咯，即系佢都叫做 OK 啲啦，系 OK 啲啦，咁始终呢个作品喺香港其实都几多拥趸嘅，呢个刀剑神域本身系， 同埋呢个佢有正在佢系新噶嘛，系嘛，我理解，因为日本即系网上面睇唔到噶嘛，系嘛。 哦，咁都 系啊， 都算新嘅，好啦，咁啊数埋个榜先，一阵再一阵成会讲嘅呢啲，唔使而家讲。咁第四都系新戏， 系一念无名啊， 就系一念无名。咁好正路啊，今日几套都系吓呢啲。好 ，OK， 好，咁一阵讲少少。好，第五 系外星生命啊， 外星生命都仲有啊。好，第六 系呢个怪兽弹珠剧场版《前往始源之地》。 怪物弹珠 咩嚟 咧？其实 系 怪物弹珠， 怪物弹珠， 我拗晒头。 系咩嚟嘅？日本嘅， 系咯，日本嘅。 识唔识你话新？ 唔系佢系手机 game 嚟嘅本身。 哦，咁样。 系啊， 系有电视嘅咩？即系有电视剧再变剧场版啦，定系还是一出就出剧场版？ 呢、這个我就唔清楚，因为我都冇跟开呢只 game， 但系佢喺日本呢只 game 都算系几 top 嘅。 咁其實佢場次非常之少，得17場咧，但係都贏咗另一套喎，即係呢套反而係咁推話係咩話宮崎駿咩首席愛徒嗰度啦，係啦，咁第七位啊， 係啊， 係謝謝你在世界角落中找到我， 係啦，咁竟然啊呢套其實場次唔少喎，都有40場到喎，咁竟然會輸俾呢個得17場嘅怪物彈珠，咁大家可想而知咩事啊？ 咁啲細嘅可能睇怪物啊嘛。 系啊，唔系你问我望落去，谢谢你在世界各中找到我都唔想睇，即系好啊，公道讲。 即系咩？即系如果系靓仔啲嗰群嘅话，可能就会睇怪物弹珠咯。即系青少年咁嗰班就可能睇呢个 SAO。 系 咯， 咁边个会睇呢个世界各中找到我咧？边个睇呢套咧？ 啲再老啲嗰啲啦。 但系你睇嗰阵系唔系咁咧？你见到你睇嗰个导演场嚟嘅，咁佢睇嗰班人好老嘅咩？ 哦，咁又唔算好老，咪廿零岁到啦。 咁即系话，除咗呢一班拥趸之外，就冇乜人咯，系咪啊？ 应该系消费完咗，冇乜人剩翻到 啦。即系导演场已经系咪咁啊？ 系咯。 咁啊，可惜啲系啦，因为其实呢套都系好嘢嘅。 系。咁啊，第八啊，星之形。 系，但系咪优先嘅咋？定系都系正式噶？ 优先，需要头先上。系。 好，咁啊，好第九。 是金刚骷髅岛。 是啦、啊。第十啊最近啦呢套是咪 是 ,Power Ranger 战龙觉醒。 但是好心凉啊 ,Power Ranger, 估计佢票房5-500万啊香港啊。是啊。 是啊但是北美好劲啊。或者全球好劲啊。是啊是啊。 唔敢讲啊。 是啊。好咁 有冇啲系新上但系落咗去嘅呢 你话正常有正常有套我 buy 嘅啊英皇电影作品啊、哦、即系不嬲都插、哦、但系呢套正。罗曼蒂克消亡史咁、 啊、 我都明嘅全国内拍摄就全国内演员就全国产片就睇嘅得唔得因为呢套我特别啲好似好想深圳睇係嘅唔差嘅。而家啱啱上不过去到第十目啊得唔得係啦。 咁其实 係啦、我都。 我唔識嘅全部啲人都。 全部係呀唔識郭優囉你唯一識一個咁你大郭優好多靚仔而家都唔識嘅即係你非常物妖喎郭優咁係囉咁有張子怡 我見到又係張子怡喎應該都識 張子怡囉香港唯一識即係鍾欣桐囉即係即係嬌啊 仲有淺野中信㗎喎 係啦冇錯即係有依啲嘅即係啦係啦但係正嘅呢套好幾溝其實溝地嘅呢套嘢係唔差㗎即係一定係啲另類嘢嘅好睇嘅其實係啊，不過我同十個人講十個人都叫我收皮咁我都唔再講。 咁但係佢係一個虛構故事啊，定係又係講下導演？ 虛構故事，虛構故事，在30年代，即係你越導越新年代嘅上海。 咁其實嗰係 同埋香港 緊啊，導越新，即係都係又日本侵華，又講嗰啲嘢喎。 冇錯，但係就佢個背景咯，但係入邊又講一個大宅入邊，可能我記得有十車人嘅故事。 哦咁樣 好溝下嘅其實係啦好鬼正人口。 好睇過啊黃秋生無線嗰套係咪驕雄係咪 咁我睇嘅一定唔差㗎呢套其實真係係呀不過始終你國產我都 我都冇能力游水都能入場咁解啫，係啊。 好，好啦，咁啊。 譬如冇啦，你問我下面啫，全部都啊不是啊，都係不思成年已經上咗啦。之前我睇咗咯，我因為夏目貝介紹完我即刻睇完，我好睇喎。 邊套啊？ 咁好啦，一陣就講少少 咯。係，講少少。好啦，我得邊啊？係啊， 好。好啦，咁以上啊係香港嘅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參考啊，唔需要信曬，咁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跟住嚟我哋開始講戲，係冇？咁啊講唔中意聽古仔、唔中意穿橋嘅朋友就熄機。好啦，咁我哋講咩先啦？因為功學我應該會講落去啊，咁不如講《刀劍神域》先啦。咁既然有兩位都睇咗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嗱，我就其實冇乜包袱，我講先啦，因為我肯定唔係專家。咁但係調翻做老婆話睇啫，咁啊，即係我都估唔到，即係我老婆唔細噶啦，即係肯定唔係後生嘅。咁但係咧，老婆唔知佢好，即係佢都覺得好正呢個 brand， 即係覺得好有，我唔知啊，即係我同佢傾過偈， 有冇睇過嗰啲？其實佢有冇？ 佢肯定唔係死忠，但係我諗佢有立過下網上嗰啲有啲卡通片，又掹過嚟望啦，即係知佢都煲劇嗰啲。咁我都驚唔到，但係我問佢，其實佢又唔係太熟嘅。我哋知聽佢講啊，籠統話有三季嘛，係嘛？咁一季就係打刀劍中世紀嘛，第二季就打魔界嘛，即係有精靈噶嘛，第三季就機關槍噶嘛。嗱，我略知咁嘅背景入去。咁我嘅 concept 咧，其實你啊，新啲上過公司就知啦。你知我自己做 AR 噶嘛，因為我公司真係自己做 AR VR 噶嘛。咁所以咧，佢個設定咧好鬼啱我睇。咁佢話佢入個 VR games， 咁同埋今集就話唔係 VR games 啊，係 AR games。咁我諗下佢幾好，睇下佢個構想係點啊咁樣。咁所以我又唔抗拒，我入去睇嗰陣時啊，亦都冇任何歧視成分。咁同埋呢個 brand 咧，我知道係一個，我唔知係咪叫新一輩好受歡迎啦，係嘛？即都係個係啦，新嘅大 brand 啦。咁嗱，我嘅新嘅大 brand， 我嘅認知去到最多進擊之巨人嘅，即係我覺得進擊之巨人係新嘅。咁但係我明進擊之巨人點解會紅嘅，即係雖然我都唔係跟到貼曬，咁、哦、但係我有睇漫畫，有睇動畫，係啦，佢個設定係好正嘅嘛。咁所以我就想知喂，何謂新嘅 brand？ 係咪因為玩 VR 玩 AR 係咪設定好正咧？個構想定係入邊總係有啲可取之處？咁我係諗住以一個叫做嗱有啲咩老餅，睇下你當代叫 hit 得起嘅一個 series 咩料咁樣，咁嘅心態嚇、啊，我又冇話串嘅，即係唔好平常心入去。咁咧即係我認真，咁就係啦。咁我睇咗頭十五分鐘同埋尾嗰十五分鐘，中段我都瞓咗。 咪正常啦，正 套戲。 嗱，其實我哋班講啊， 抖抖錢做乜鳩？咁啊，老婆擁我啦，咁啊，但係 keep 卡咁樣，後屘啊出嚟，咁我梗係出到嚟問翻老婆咁呢啲前因後果啊。咁即係，唉，你問我就係、是，其實佢打得我都覺得唔精彩，即係佢嗰啲咧所謂剪得好快嘅打鬥啊，因為佢打佢好怪，佢打親都打啲唔係等身嘅，即係打即係好似魔亨咁樣，佢打一親嗰隻嘢都好高巨大嘅。咁而今集講佢打進口嗰個就屌你成座咁，即係金剛咁大隻，即係三四十層樓高，咁嗰啲人咧企喺度好似腳趾甲咁細嘅，咁又飛來飛去咁打，咁最後梗係吹雞打噶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唔好睇嘅，你下下打咁大咧，你即係唔個畫面好難表達得好睇嘅。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佢其實就冇乜打嘅，佢成套《刀劍神域》噏嘅啫，跟住好似最尾先叫啲 hit， 中間又有啲懶係啱啱開發過 AR， 咁有啲怪出嚟啦，嗰只怪又同佢想當年個 VR 啲怪一樣嘅，咁啊變咗嗰班友咪識打咯，咁啊有啲人唔識打，咁佢咪有著數。咁樣，但係打得好粗嘅，即係到佢一刀劈埋嚟，揾個盾牌擋住，跟住走埋去解佢只腳，咁跟住後屘就死咁樣，即係好簡單嘅冇橋嘅。咁但係類似咁樣嘅打鬥都係灌住喺入面，但係中間好多悶場就喺度不停講。佢又玩咧個女主角失憶，咁佢又唔知點樣，梗係又有個好似亦正亦邪嘅人咁樣，又好撚勁嘅，又咩排第二名嘅，咁啊好撚靚仔嘅，咁但係就好撚耍碎嘅。咁好打得嘅，咁打得之後又幫佢又好似攞咗嗰條女個記憶咁啦，咁佢話佢失憶，咁女主角都唔記得男主角咁樣嘅去到，咁男主角又要幫佢唔知點樣尋回記憶咁啦，跟住後屘揭發後面有大陰謀啦，咁個大陰謀又下鬧交嘅，又係話嗰啲咩為咗個女啊，咩集數據，又要全部啲人引去喺入只 game 度，又話咩攞去嗰啲記憶片段，但又話唔知攞嗰下又會搞啲人全部死曬嘅，即係會有失敗嘅啲人。咁所以又要 stop 佢，即係懶係砌個大陰謀，又要為個女，咁但係後屘個女又走出嚟喎， 咁女喺个思想状态出咗嚟喺个 AR 度，又帮佢咩解放咗。咁最后嗰下先嚟讲，佢又话乜啦嘢？你而家呢个装置其实只不过系以前个 VR 装置嘅限制版。咁依家我解放你啦，咁样跟住一嘅，咁样解咗佢哋班友又变翻潜入咗去，即系变咗个 VR games 咁。咁而入咗去，佢又变翻晒以往。我谂系咪即系以往去打大佬啲嗰啲装备啊？即系又着咗黑衫啊，又有一两把剑咁样。最大镬咧，我而家咁一睇呢下，我着咗，我以为佢即系一个年轻嘅 brand 好出名。佢着黑衫揸两把剑咪一户，咁嗰条女咪三上咯。其实。即係佢個行徑出埋去慢慢解囉。幾好屌佢抄人㗎喎。咁我覺得死神點都逐前過刀劍神。 不如我講返其實係咩事啊。其實呢套嘢呢就係俾啲好新嘅觀眾。新到呢 ,Matrix 冇睇過啦。你睇講嘢死神冇睇過啦。即係佢可能佢擘大眼第一套睇卡通就係呢套㗎啦。你明白 嗎？明白。 咁佢係冇乜嘢前設嘅嘢嘅。咁當然好神啦，因為佢裏面係有好多勁作嘅元素喺裏面㗎嘛。 係。 即係你話抄人你就正講中個重點啦。 係囉，抄襲咁㗎喎，乜都有囉，咁你大波嘅有，跟住打添嘅有，跟住嗰啲人又唔同。 而家啲人佢係冇睇過前面啲嘢呀。嗱，我哋嘅理解係咁嘅 ,ok? 即係我其實都唔知呢套可能有咩咁新講呢個好 系啦、我就真系呆咗，我就完全就见哇，好似家人话会咁样，乜濑嘢人都有，佢风格都唔 mix 噶。你话两个佢男同男女主角就玩纯爱，咁但又会有个咁今套仲有个好似叫出狱啊，叫佢有个侧语睇到嘅，但系冇练噶。哇！我见现场啲人咧嗨捻晒，即系见到咁样觉得好捻正哇，咁样好捻投入噶。跟住咧，同埋我最擔心就係咁，我一路睇咧，咁我都雖然瞓咗啊，但我都老婆咁樣唔醒我，我又見佢有啲場口咧，譬如佢無厘頭嘅，佢咪我又唔明啊，男女主角側邊佢有個女啊嘛，係嘛？有個飄喺空中嗰個女仔咩嘅？嗰、那個佢個女咩嘅 ？AI 嗰、那個係一個 AI 程式嚟嘅，咁就由最早嗰陣時喺第一輯。動畫版嗰陣時已經出現咗呢個角色嘅，係一個 佢係虛擬先有啫，喺現實唔會有遮浮喺度啊，係嘛？我理解 係啊 係 啊， 即係 VR 世界先有啫嘛。咁但係 AR 世界點會有？我又唔好明 白。咪 AR 都係假嘅啫，都係睇到啫嘛。現實你 即係都係咁樣虛擬喺透過眼鏡望出嚟就有咁樣。嗱，嗰隻嘢叫做即係叫佢做爸爸媽媽。咁其實嗰個咪有藍娘咯，藍娘好中意有粒嘢喺側邊噶嘛。咁你好撚抄嘅，咁抄完仲唔啊？跟住我再見咧嗰啲。回头佢哋一齐都会出 现怀疑嘅，就后过呢套系嘛？ 男娘后过呢套咩？唔系，男娘好捻早喎。男娘后过都叫神力噶、啊？你嘅意思点啊？ 但其实唔关事啊。呢个就佢讲抄都唔系抄男娘啊。 咁系啱啱啱啱系好多都系咁样。咁但系佢好捻搞嘢，跟住两个去超市场买嘢啦。有幕咧，嗰啲即係現場啊！其實我現場係真，我相信好多 fans， 因為我第二日夜晚睇，即係禮拜五晚睇，咁啊真係望落去係好多好年青嘅一輩。咁同埋咧，佢又唔同男人。我睇男人哥，我都話我特登擰轉頭望咧，成個戲院都是男人，即係男仔冇女仔。但呢套係真係拍拖睇嘅，即係意思係青少年拍拖睇，即係全部啲十八九歲拖友啊。 現場唔係咁噶， 係咩？你睇過咩場？我唔知道。導演場 我睇嗰、那個唔係，我睇嗰個係早場嚟嘅，嚇喺葵芳嗰邊睇嘅。咁咧就全男班嘅。 哦，即又係讀少少嘅係嘛 ？O K。 係、okay? 啊，直情咁我個阿叔啊，有得阿叔咧嗰啲即係阿睇平好平嗰啲咧，老人家嗰啲咧，老人家好平。 哦，咁啊長者咩十蚊一位嘛係嘛？即係嗰啲第一場15蚊嘛，好似係嘛嗰啲。明白，咁嗱，我睇嗰場就拍拖場睇，喂，最大鑊就係咧，我哋見感受到佢哋真係覺得好 high 㗎，佢係 high 到，譬如有啲角色佢整句炮嘴炮，可能係同啲系列有啲聯繫啦，嗱，我唔知啊，因為我真係冇唔係咪動畫啲，佢哋會笑咯，係有反應嘅，咁咧去超級市場買嘢嗰場，我哋笑到真係嘎嘎聲。我都唔知笑乜，我啱晒頭，我真係擰過去見到啲人。 你唔可以理 解。係啊，好撚投入㗎。最大鑊就係到佢 ending， 佢話我解放個裝置俾你啦咁樣。其實嗱，一句説話撚粗嘅，跟住啲人就即刻著撚曬，跟住灑碎錯撚曬嘅。咁男主角即刻變咗一户啦，黑色衫跟住揸兩把劍衝埋去。哇！我見現場啲人真係拍曬，係直頭即係拍自己個大髀嘅，即係男仔咧。哇！好正喎，咁樣即係真喎，唔係我屈佢喎。哇！我好撚驚啊，因為咧我好擔心。 即係呢扎人咧大撚咗，到佢變成咗三十歲嘅消費群。佢老尾去睇啲咩電影？屌老尾黃晶嗰啲，佢咪覺得好睇咯？會唔會？好撚驚喎！ 係啊，因為佢就係由呢度開始睇啊嘛。咁佢冇睇過前面啲嘢啊嘛。 學你話齋，即係又係嗰句上個禮拜個 point 咯。你唔好拋咩 Power Ranger 條件反射啊！屌你老母穿嗰件衫，跟住鳩爆咁有咩勁啫？ 條件反射呢樣嘢咧，就一定係噶啦。即係其實以後都會 有。你屌低入口水啊！屌你中意睇好唔好睇咁啊，大佬啊！哇，好擔心未來電影嘅消費群就呢扎人咁大咗。 放心啊，一定係。 乜撚嘢搞咁多嘢啫？ 你放心，你講呢樣嘢已經發生緊，唔使未來。即係條件反射呢樣已經 for sure 啦。咁你話 for sure？ For sure， 你而家已經發生緊啦，咩未來？唔係你變形金剛。奶咗幾多集？ 唔係而家都仲有我哋呢一輩頂住啊！即係我覺得我哋呢輩都會屌氣㗎嘛， 咁我哋都會睇變形金剛嘅。我奶咗佢五集啦，但我哋都仲會入場嘅。變形金剛冇得唔睇，係咪？咁你 啊係啦，但我哋會屌我哋雪亮㗎嘛，即係我哋覺得會屌睇，但係我睇冇所謂，睇完我都係屌，我唔撚嘅認同你個價值觀。但係新配唔係㗎嘛，凡係變形金剛屌你拍佢叫雞嘅都話好睇嗰只。 咁啊冇啊，我覺得變形金剛叫雞真係我都想睇下喎，咁我啊。 我都會。 我未睇過先。 睇嗰只甲蟲車嘛，佢有隻粉紅色甲蟲車嘛，應該類似啦。唉，不過即係我覺得 Amazing 在一個咁 young 嘅 brand， 即係我睇進擊我明嘅，即係進擊我都知道，其實我 young 咧佢就 承認進擊係一套好嘅作品，但我明佢打到年輕人，即係佢嗰種。受威壓同埋啲反烏托邦咧，佢好想食撚到年青人，即係嗰啲以下犯上嗰隻感覺，有啲要救世界咁樣。咁我明進擊點解會紅，但係呢套我完全明點解紅，唯一就係話佢炒雜。 唔係，咁你當年睇 Matrix， 你會覺得哇好 amazing 個 idea， 你覺唔覺得？都覺係咪？ 覺得係啊。 咁你對一班冇睇過 Matrix 嘅人，突然間有套戲講翻 Matrix 嘅嘢，咁佢同一個概念，佢會覺得係好神，唔出奇㗎。 系啊，即系唔真咯，系冇错。 唔系，即系因为佢冇睇过真系做呢样嘢嗰套，佢睇呢套系抄呢套嗰套啊嘛。咁你即系以前嗰啲，即系我咁讲啊，即系以前你睇港漫，咁佢哋以前睇港漫啲人咧就唔睇日漫嘅。以前啊，我讲真系好耐好耐以前啊 ，OK 啊。咁佢哋系唔会知道咧，原来赌圣系抄龙珠嘅咩？ 系。 唔系啊，嗰时啲人真系唔知噶。即系赌圣都唔系算好旧啦，系咪？即系再旧啲就中华英雄嗰啲啦。咁我哋嗰时话俾佢听，其实呢啲系阿慈上辽一嗰啲有啲桥啊，咁即系变白发啊嗰啲，佢哋唔相信噶，点会抄日本仔嘢啊咁？嗱，咁佢冇佢唔接触或者佢唔肯去接触佢个来源嘅话，咁佢就当佢睇呢个系第一手噶啦。咁、那个 idea 佢抄 idea 去正噶，个 idea 正啊嘛，其实佢冇错噶嘛。佢錯係錯在佢唔睇翻之前啲嘢啫嘛，咁其實佢個感受係冇錯誤噶，嗰樣嘢係正嘅，即係因為你又冇睇過佢之前啲作品嘛，你就係睇呢套啫。咁之前啲作品佢會感受到嗰種好似 Matrix 咁嘅好神奇啊，即係人可以進入網絡啊。咁其實 Ghost in the Shell 都係講呢樣嘢噶。咁而家呢一班新嘅一代咧，佢哋對佢連線啊，或者進入網絡啊，或者成個人超即係好似超越咗肉體咁啊，即係呢件事咧。即係佢哋好好啊，好 amazing 嘅，佢哋覺得好 amazing 嘅。但係其實呢一個題材係好老㗎啦，即係科幻入面。只不過咧，你而家用最新嘅即係電影特效啊，咁去表現啫嘛，或者嗰時動畫咁去用咗嗰時嘅特效去表現啫嘛，即係壓井手嗰套嘅先。咁嗰時係好新嘅，即係佢個表現啊，我意思講多次係個表現好新，唔係個題材好新，個題材唔新喎。咁變咗你嗰班人睇咗會好震撼。咁我都可以理解啦，即係我哋就唔震撼啦，因為我哋睇咗之前啲其實係更好嘅嘢嘛，即係只不過嗰啲特效就做得唔好，咁但係你係個概念好啫，我哋要講緊係，但係其實而家啲人好多時都係個特效行先嘅，係啊，喂，不如呢度等下 呢個表達手法咯，即係表現出嚟個畫面行先， 比較清楚啲個故仔嘅，你啦，新年講下啦， 係，咁使唔使由头讲翻 啊！唔系，即系其实《刀剑神域》系一个乜嘢嘅嘢啦？索性介绍 个大郎讲咗出嚟系做乜啫？ 先个古仔系做乜？咁、你简单讲啫，唔好讲晒成个故事啦。关于咩嘅咧？ 咁佢本身呢个《刀剑神域》最初嗰个故仔啦，最初就系讲佢哋即系入咗去玩呢个所谓 一隻 online game 啦，就係《刀劍神域》呢一隻 online game。咁佢就出咗事，咁就係呢將所有人呢嘅意識呢就 block 咗喺個 game 入面。咁呢全部人就瞓曬喺度掂水，就但係唔出得 game 嘅個肉體。 明白。 咁、個靈魂就即係喺嗰隻 game 入面啦。咁呢佢如果喺嗰隻 game 入面死嘅話呢個人都會死嘅。 明白。 即係 真實死亡。 即係 Matrix 啦 ,ok。 啊，系啦，咁咧，佢哋就要打爆只 game 之后，先至可以释放到出嚟啦吓，咁讲啦。咁但系最后尾佢一路打啦，啊咁死咗好多人啦中途。咁结果咧，佢哋系冇打爆只 game 就出翻嚟嘅。点解咧？就因为佢哋发现咗咧，原来整呢只 game 嗰个人啊。佢哋叫嗰、那個就叫阿茅牆啦。 嗯。 咁佢係原來佢都係喺隻 game 入面有玩呢隻 game 嘅。 喔、哦。 咁而俾阿男主角就發現到原來你條友都喺度，之後佢用咗啲方法呢就懟冧咗佢。即係原本佢 set 死咗呢佢係懟唔冧嘅。 嗯。 咁但係就俾阿男主角發現咗呢、這個問佢出切啦咁。咁就再搵辦法就令到佢破解咗佢呢個 cheat， 咁就搞掂咗佢，咁就從而就釋放曬其他人啦。咁就即係佢冇爆到機嘅隻 game。 明白。 吓佢用呢個另外一個方法，咁就令到大家可以放返出嚟咁樣啦。咁就叫完咗第一季嗰個故仔啦。 係。 咁然之後呢佢哋出返嚟之後咁就全部啲角色呢就即係玩過 SAO 呢個 game 嘅角色呢就會喺返一間即係適應學校嗰度啦，因為佢哋都喺啲 game 度一段時間，咁不論身體呀定係呢個思想呀都可能有啲出現咗啲問題㗎嘛，咁佢哋就開咗間學校就專係俾呢一班人去讀嘅。 嗯。 咁就等佢哋慢慢適應返外邊嘅社會咁樣。咁嗰度呢就開始咗第二季嗰個故仔。 嗯。 咁嗰個就第二季就叫做冇記錯就叫 ALO。 唔緊要啦係啦唔緊要啦。 唔緊要啦總之第二季啦。 咁就自愿入去嘅定係有 cap 咗一鑊呢嗰、那個又係自愿入去。 嗰個呢就係、是、自愿入去㗎啦。咁佢就係你啱講嗰個類似精靈啊魔界咁嗰類型嘅世界啦。 明白。 即係全部角色都識飛嘅。 嗯。 咁呢個係之前嗰隻 game 冇嘅。 明白。 咁係啦咁佢嗰個就佢冇咗嗰樣會喺隻 game 入面死就會真係死嗰樣嘢囉。 明白。即係佢可以自由出入嘅隨時出返現實都得嘅係咪咩意思呀第二季開始。 是啦是啦是啦。 咁佢打咩咁實有啲陰謀㗎嘛唔係咁單純打㗎嘛佢即係有啲諗樣奸嘅出嚟㗎嘛係咪有冇陰謀 佢都有啲陰謀嘅但係即係佢都唔係咁重要因為佢已經冇咗嗰個 死嘅元素。 係啦冇咗死呢個元素之後呢其實已經啲人覺得唔係咁好睇㗎啦。咁佢去到第三季呢直情玩槍嗰季呢就更加之差，因為除咗佢唔會死，即係佢好似第三季又係出翻啲會死嗰樣嘢嘅，咁但係咧，佢就話其實嗰、那個死咧係人造嘅， 嗯， 即係點咧？即係佢唔係因為嗰、那個 VR 裝置令到佢死嘅，即係初第一季啊都係咁講噶嘛， 係， 咁但係第三季嗰個咧係話佢。有個人就 check 到底你玩緊呢個 game 嗰個人係邊個，然之後咧上你屋企懟冧你，喺你玩。 哦，即係在物理上揾人殺，即係個陰謀係明白。 係啦。咁但係同埋佢嗰隻玩槍噶嘛，咁佢嗰個槍喺只 game 入面嘅表達亦都唔好睇嘅，所以成套嘢喺第三季嚟，即係第二季開始啦，去到第三季已經啲人啲動畫版嗰啲人都覺得唔好睇啦。 咁而家呢套都唔好睇，你問我。唔係，我明啊，即係大家明啊，即係如果你話啲僆仔你未撚睇過 Matrix， 咁覺得佢咁樣啊入去進入個 game 世界打呢、這個構想。咁但係又咁講都去睇套戲，好唔好睇㗎嘛？即係你有構想紅㗎，咁你個設定嚟啫嘛，頭五分鐘講曬。咁呢套戲咁點咧？你支撐住套戲就係畫面情節咯，即係動作咯。咁即係你要配呢啲。咁套戲本身真係悶啊嘛。咁我唔知電視劇係咪咁啊？即係佢即係屌講咁多嘢做咩啫？即係最慘咧講咁多嘢咧，佢唔係刻畫到個角色㗎喎。即係我睇完咧，我作為一個唔識嘅人，我都唔知道男主角咩性格。我見到佢咧就係有時又靜態，有時又好撚戇鳩嘅，但係有時打嗰下又好撚倔強嘅。咁都唔統一嘅，條女又係咁，佢點咧？佢純愛，但佢有時又會性感，但係又講到呢啲又好撚，好似寫一啖都第一次咁樣嘅喎。咁但係條女又會好打得嘅，即係你全銀部啲嘢都唔通，即係啲性格又唔通，咁你計翻，即係起承轉合又錯，咁啊情節鋪排又冇， 佢唔係要 即係啲性格又有矛盾， 佢係要有齊呢啲你頭先以上講嘅元素集， 咪啱佢哋啊，又要淫賤又要清純啊嘛， 係啦，冇錯啦。 就有齐晒所有佢中意嘅特质咯 吓，纯如清水，但有淫如吓，呢个吓罗之年， 无厘嚟头嘅啫，其实 唔使合理噶，即系而家你睇紧动画啊嘛，系咪？ 系 个主角又要好神咁样，一时又好低能咁样，又叫先得噶嘛，先至 又会低能， 系因为咁，所以好多人 打紧晒头喺度。 佢唔係要一個邏輯， 你好抽離咯，我真係驚唔到啫。即係你話我依啲老屎忽都係話，你老嘢你唔明咁樣，我而家就明。我唔明我就講我哋依一輩我哋睇到，我覺得好撚低質素，好低質素，好低，好差劣嘅一個動畫。咁啊，炒雜感，萬花筒，嘉年華會嘅，咁啊，原來呢一輩就係低啲咁樣，咁 即係佢滿足咗佢喺觀感上嘅所有要求啊。 係啊， 其實就係咁啫嘛，唔使合理㗎。即係我觀感上嘅要求係乜嘢咧？就係揩咗嘢，剔咗嘢啊！我剔咗嘢嗰陣，你睇嘅嘢會唔會合邏輯嘅咧？係。即係唔合邏輯先至過癮啊嘛！即係其實就係咁啊嘛！即係如果我要好合邏輯，嗰個就係現實世界。所以點解嗰班人咁想，即係而家啲人咁想將個靈魂抽出嚟咧？其實就係咁解。其實講係咩啫？咪即係剔咗嘢。 明白。 你剔咗嘢就係好好接近嗰種。靈魂出竅嗰樣嘢嘛， 明白，偷嚟嗰種感覺，明白。 係啊，咁所以點解呢個 Ghost in the Shell 開頭就跳樓啫？咁佢咪俾咗個 solution 你咯？ 係， 即係你點樣可以跳出呢個世界？佢咪一開頭咪做咗俾你睇咯？跳完樓之後發生咩事？咪消失咯？ 嗯， 即係我可以咁樣講俾大家聽啊！咁一陣先講啦 ，Ghost in the Shell 係即係其實後面有啲咩暗語啊？OK， 咁呢套啦，咁 Sunny 講快啲講埋套戲啊，你都未講過套戲。咁第四季啊，咁再搏落去係咪已經係呢套戲啊？ 係啊，應該係啦，後傳囉，因為冇第四季話動畫㗎嘛，我聽到佢講。咁呢套就話搏落去，佢哋醒曬，咁生活咗兩年㗎啦，又有條冚家產出咗個新裝置，就叫 AR Games。咁個 AR Games 個裝備上，你當戴個耳仔度，咁透過個即係戴咗落去，其實佢冇嘢，即係冇個玻璃喺隻眼度嘅。你當戴咗佢就視覺，你睇嘅眼就會融合咗啲 AR 啊，即係等於而家行到邊，你睇到啲衫，係啦，類似咁樣，即係會有 detect 到有啲資料啊，或者你會見到啲虛擬嘅嘢喺現實咁咯。咁佢又講到好誇，有個感覺似 Pokemon Go 嘅。咁玩嗰啲人又啊，今日咩九點鐘喺東京上嘢，假設當上嘢公園有個 mission， 咁啲人啊走曬過去，咁現場個上嘢公園一嘢就會變咗成個場景，即係會成個變曬。咁其實個感覺咪即係等於 VR 咯，但係就佢講嘅話係真實企喺度，只不過你望到啲 texture 會變咗佢中世紀，然後就有隻咁樣嘅嘢，咁嗰隻嘢虛擬嘅，但係佢冇解釋到佢明明虛擬嘛，但係一拳打埋你，你會飛走。咁喺現實佢會飛走喎，咁你其實都唔撚通，佢個設定都未撚搞掂。你 VR 會飛走合理啦，咁你但係 AR 㗎嘛，咁你現場你冇嗰隻嘢㗎嘛，虛擬㗎嘛，咁佢一拳打埋你點會有物理攻擊嘅啫？咁咧佢都其實佢已經去退化到即係個弱智度都唔撚解釋，而啲觀眾唔覺有問題嘅，我覺得咁你屌咁即係冇嘢講，係啦呆撚咗。咁點知又咁樣打咁樣打打下，咁後屘又話有陰謀咁樣，但係個陰謀咧戇鳩嘅又話唔知點樣要攞啲記憶，又要引佢去某個位，即係 ending， 佢哋當佢去咗個東京 Doom 咯，就上面啊，要有啲咩真福氣，引佢哋有咩要去到一萬咁樣個數字，咁但係就好啦，戇鳩喺度數住，又八千九千，就嚟到一萬啦，咁啊男主角又醒覺，咁跟住又唔知點又減翻落去咁樣喺度咁樣， 咁總之話全場觀眾又要搞到佢啲腦會燒曬咁樣，就為咗要救佢個女。佢個女係 AI 嚟嘅，佢又話唔知攞咗啲記憶咧就可以，我都唔記得佢講咩，佢係咪替翻變真人？ 等阿新宇講啊，等阿 新宇。係，新宇講先。 即係咧，佢依度就講咧，佢嗰、那個啊。整呢個 VR 佬係咪 ？sorry AR 佬呢個博士啊，咁佢個女咧就喺 SAO 即係第一季嗰陣時咧，嗰隻 game 度就死咗噶。 嗯。 咁佢咧就講好內疚，因為係佢買呢隻 game 俾個女玩嘅。 嗯。 咁佢就希望依家整呢隻 game 咧，點解要用翻 SAO 入面啲元素咧？就係、是、因為佢想啲人記得翻SAO 入面嗰啲資料啦，嚇回憶啦嚇。咁咧佢就我、哦、當你記得嗰陣時咧，咁佢就detect 到你個腦嚇喺度諗緊啲咩部分。咁然之後咧，佢就唔知用啲咩方法啦，總之就抽翻你嗰段記憶，咁就收集翻落去佢嗰啲無人機嗰度。咁而呢、這個動作咧，就係、是。有機會令到啲人咧係失憶，同埋如果嚴重嘅話咧係會死人嘅。 係啊，話燒咗個腦咁咯，係啊，都一句交代啫，但從未見過嘅，即係冇畫面交代嘅。咁但係佢點樣去集合埋一齊咁點樣？即係個目標係咩？做翻個真人啊，即係有個有肉體嘅女出嚟啊？定咩？定個女其實係植物人暈咗喺度，純粹有肉體嘅。 佢個女有冇肉體呢、這個真係唔知，佢從來都冇見過所謂嘅真身嘅。 咪就係囉，咁即係代表屌你老尾個編劇都冇諗嘅，求究其，即係 AR 設定嘅求究其，佢呢個啲入面條大橋都求其嘅，都唔肯解釋，即係點，我都唔係好明嗰個老豆搞乜。咁佢老豆成日幻想見到個女出嚟，同佢又講對唔住就走㗎嘛，咁嗰個嘅理解係 AR 嚟㗎嘛，即係虛擬㗎嘛，係咪？ 嗰個唔係幻想嚟嘅，嗰、那個係喺佢 AR 嘅意識。 系 咪先？ 系 依家 老 友，系 咪有？ 系呢啲简单而家虚拟啊！系啦，但我就唔明个博士搞咁多嘢，攞咗啲记忆咁砌咩？我都唔知做乜。 而佢个 嗱《太空堡垒卡》咧，就加入到电视剧嘅，即系佢咪 spin 咗另一套咧，就系讲佢嗰个星球嗰个城市噶嘛。佢唔系讲个太空船。咁、那个城市咧，佢就讲嗰个女主角咧，开头就系话佢哋就係玩緊嗰啲好似呢啲咁嘅 VR 佬咁嘅嘢嘅，即係佢哋即係個相入咗去咁，跟住去玩 party 嘅。咁但係咧，佢好第一集就已經好似係咪俾恐怖分子係咩就炸死咗，即係死咗啊！那個女死咗。咁跟住佢咪後來咪就係講佢就係將佢入過去嗰個 game 入邊嗰個即係嗰啲嘅 data， 想重組翻佢個意識啊嘛。咁最後佢咪就係話，其實就係將佢個意識入咗落去第一隻 Cylon 嘅機人咯，即係 Cylon 就係坦布里卡迪加打嗰啲咧，即係其實佢係抽沙窩啦，沙窩有白冰啦，咁佢又有嗰啲叫 Cylon 嗰啲咁嘅機械人啦，即係嗰啲就係好似揸鼓單眼就係抽呢度噶嘛，隻眼係左右咁走嚟走去嗰個銀色嘅，即係銀幕係好似令嗰啲銀色嗰個咧機械人嚟嘅，即係嗰啲冰係白冰咁，但係其實機械人嚟嘅銀色嘅，有隻單眼著燈左右走嘅。佢叫 Cylon， 即係其實或者咁講 ，Cylon 係嗰啲外星人個名咧。咁但係佢呢度呢個版本就當咗係嗰扎機械種族嘅名嚟。咁佢就話第一隻 Cylon 係咩？原來就係入咗呢個女仔個即係個，即係你可以話佢係 AI 嚟嘅，即係其實係嗰個女仔自己個意識。咁但係其實佢已經死咗，個真人已經死咗啦。咁你當佢呢個概念大概係咁啦，即係佢叫做將我個女嘅即係嗰個意識喺嗰個 意識咯，但意識就要揾啲人集合體先有，咁樣咩啫？ 佢係喺個 VR 個世界入面啊，揾翻曬佢嗰個嘅記憶，組成翻佢呢個意識出嚟。咁你嗰、那個佢嗰個 VR 世界就冇消滅到乜嘢喺度噶嘛？喺個地下嘅一個即係啲細路好中意玩嘅一個地方嚟嘅。咁但係佢呢個刀劍神域咧，就因為佢係冇咗啦嘛嗰個 game， 咁佢咪所以咪要喺嗰班玩過嘅人嘅腦裏邊捉翻呢樣嘢出嚟咯，即係佢想。即係可能佢見過佢個女兒，或者佢即係咁解啫嘛。咁你成所有嘅人加埋就可以重現翻嗰個世界啊嘛。我諗佢個概念大致上係咁啦。咁佢冇點樣詳細解嘅。咁但係你要咁理解都 OK 嘅嚇。咁即係話其實佢唔係真係可以復活到個真人嘅。咁但係如果你個爸爸喂好掛住個女兒，咁我就算將數據可以將佢組翻成一齊，咁你咪當好似意識尚存咁啫嘛。咁、那、嗰個都仲係佢個女啊，係咪？即係佢覺得嗰係佢個女啦，即係你要諗啦嚇，即係冇可能將個真人復活㗎啦。OK， 咁不如快啲講埋佢啦，快啲。 哦，咁佢入面咪 揾咗一個本身係 SAO 入面咧，就係同佢個女算係即係好似男女朋友關係咁嗰個人啦，咁就係所謂啊依家呢個 VR game 排第二嗰條友，咪幫佢手去 check 到底邊啲人係有呢、這個玩過 SAO 嘅記憶嗰啲人啦。咁然之後就用啲方法就去整佢哋咁樣咁啦。咁嗰條友咧，點解佢話佢上咗第二？佢原來就係、是其實係整咗啲裝置俾佢咧，係強化身體嘅，係啊，係真係強化身體嘅。 即物理上佢戴咗，佢又會好撚抽得，因為佢成日講話 AR 噶嘛，佢都冇解釋點解會嗰啲虛擬嘅嘢會搞到你物理攻擊，咁但係佢自己都要跑噶嘛，即係佢跑喺個 game 入邊跑，咁佢喺現實真係跑噶嘛，咁所以啲人咁你話最大分別就咁，你 VR 就虛構嘅啫，咁但係 AR 你真係跑，咁嗰啲撚樣肥嘅咪跑得慢咯，咁咪炸咯，咁佢又唔係嘅，佢裝咗有粒嘢又好撚勁嘅，變咗超人咁樣嘅，係嘛？ 係啊。咁佢 多咗咁嘅情節咯，係啊係啊，但係最後嗰粒嘢好戇鳩，俾人嚟攞咗嘅，即係呢個情況咪係嗰啲，即係嗰啲我最記得乜撚嘢，TikTok 最尾嗰集咧，咪戴口罩個叫咩？即係打斷啊 ，TikTok 聽嗰條友，係啊，邊個咁戇鳩俾人掹咗口罩咁收皮嘅啫？屌都冇口罩。 等阿新兒快啲講埋佢啦，我哋成個鐘都未講完啊，再唔係係 啊。好啊好啊好啊，等講埋。 新 兒唔插 咗嗰部分先啊，好嘛？ 哦，咁其實都冇咩特別嘢啦，咁咪就係、是佢咪叫咗嗰個第二嘅幫佢手，咁然之後搞咗一大輪，咁啊因為佢嗰個女咧就用佢用一個 AI 嘅身份，其實喺一直喺只 game 度嘅，但係咧就用一個 NPC 嘅角色咁嚟令佢好似初音咁啦，你當係，咁啊成日喺度唱歌啊咁樣咁嘅，咁但係其實嗰個就係佢個女嚟嘅， 即係你意思嗰個虛擬偶像咁嗰個女仔其實就係佢個女。 系啦，咁佢嗰个 系明白， 系啊系啊，咁 几啲细节啦，系啦， 佢就引咪临尾就搞个 live， 咁咪叫晒班人去嗰个场馆嗰度，咁咪一次过我谂住吸晒佢哋嗰啲记忆咁咯，咁咪后屘佢个女咪个即系佢就有个正式嘅 AI 嘅，即系真系佢个女嘅 AI 嘅。咁嗰個角色就出嚟叫佢幫佢手，即係佢都唔想個老豆咁樣，咁就做啲衰嘢嗰啲啦，都係嗰啲。咁咪幫個男主角令到佢哋可以再入翻只 game 入面，咁就打低佢大 boss， 咁就可以即係又再次 break 咗嗰只 game 咁咯。咁嗰個 boss 就未見過嘅，即係真 係。呢只 boss 就係話係《刀劍神域》嘅第最後個 boss 嘛，係嘛？ 系啦，即系 佢系咁讲咯，补完翻咯，系啊， 跟只 game 去玩嘅咧，最嬲尾就系要打呢个 boss 嘅，但系佢就只 game 即系本身佢哋用咗第二啲方法，咁就冇打到啦，咁呢个佢就打翻一次俾大家睇咁咯，咁但系嗰度都打得好流嘅，咪初初打唔够打，之后咪再 call 其他人 call 晒全部人一齐入嚟打，咁就赢咗咁。即打嗰度亦都冇乜話精彩嘅。 唔係，即係我明咧，呢度就係因為可能你嗰時就係其實隻 game 係未打完，咁你都要話佢會繼續打翻，咁你對以前睇過嘅觀眾佢會有個感情喺度，咁呢個唔出奇嘅，係咯。即係呢個同你冇睇過冇得去講嘅，係咪？即係等於 又 我哋見翻個死亡星，我哋 見翻啲舊角色，係啦係啦。 我哋見翻死亡星好有 feel 咁，但係你叫冇睇過嘅人，一個波嚟嘅啫，死亡星有咩嘢啫，係嘛？或者見到黑武士哇咁，但係你對冇睇過人嚟講，即係有個黑口黑面嘅人咁啫嘛，咩特別啫，係嘛？咁即係我諗呢啲啊好難講嘅，咁佢哋有嗰個感情喺度，咁你 call 得翻佢個感情出嚟啦，或者咁講啦。咁但係你話整體其實呢套嗱，你講完未㗎？你講完個故事未㗎？打到咪出翻嚟啦。冇啦， 啊個古仔都冇咩特別嘢㗎啦， 嗱咁 咪最後打贏咯，打贏又解救咯， 就出翻嚟咁樣。 佢喺現實再生活嘅，係啦咁。 個製作如何咧？製作， 製作啊，唔係好得咯，即係佢畫面咧就唔係話特別靚㗎啦，係咁係合格啦。 哦， 但係咧個聲效咧打嗰陣時啲聲效又 OK 嘅。係 OK。 咁但係啲打嗰啲就冇咩特別話設計過啲動作場面嗰啲唔係好好囉。 唔係你話作畫嗰樣嘢佢就唔差嘅，我叫睇個開頭嗰段都 OK， 咁如果你 啊作畫就正常， 作畫就 OK 嘅，係啦，即係你意思即係話佢嗰個表現上嗰啲，即係戰鬥表現上就比較強。 係啊係啊係啊 ，OK 好。 你睇第一場嗰度已經算係即係佢嗰個所謂頭十二分鐘嗰度已經係咁上下㗎啦。 OK， 即係後邊嗰啲遜色咗嘅反而會。 係啊係啊。 哦，明白，即係佢係攞最靚嗰段俾咗我哋睇，原來 OK。好咁啊，咁咯，咁其實都算係一個系列裏面叫做一個算唔算係完結咧？定係其實都有機會會繼續有？ 唔係完結啦，佢有續集噶，因為出完字幕有嘢啊，阿新你有睇啊嘛？ 哦，點樣？ 係啦，出完字幕有彩蛋嘅。 哦，點樣講埋 咧？彩蛋咪就係、是、咁嗰班。有班友咪叫咗嗰個博士啊，即係原本應正常應該拉咗㗎啦，係咪 啊？ 佢就唔係，佢就叫咗嗰個博士去幫佢哋手繼續再開發啲嘢咁咯。 哦，即係個政府陰謀咁樣。 係啦，又係咁咯，有個新 game 有個名嘅，唔知叫咩 ，Welcome to 咩咩 KOL 啊定咩啊咁樣記得。即係佢又有個新嘅系統咁樣，跟住 嗰啲唔重要啦，總之即係就要會再接過去再下一季咁。 即係會繼續玩佢好。好就是咁啦，咁啊迷嘅中意嘅嚟睇咯，系咪？咁但系你叫我哋呢啲睇咁多即系以往作品嘅，咁我哋覺得呢個題材就好普通嘅啫 ，OK？ 即系感覺上 ，OK？ 嚇，唔係因為有好多覺得咧， 快講快講一年無名啊嘛，係啊，我快講啦，好嘛？ 俾我講多句啦，呢個都要 明嘅，咁啊一年無名 嘅，佢嘅 fans 嘅眼中啊，即係覺得佢係勁過 Eva 嘅。 啊，唔係啊， 即係喺刀劍神域嘅 fans 咯。唔係新年冇聽過咩？ 係喺佢喺佢啲 fans 入面呢套第一啫嘛。 咪即係佢哋覺得好奇怪，點解日本三大動畫係大和號、高達同 Eva， 唔係刀劍神域冇份嘅咩？咁樣即係佢哋會覺得係咁重㗎。OK， 咁所以就即係大家理解翻啦，即係 fans 眼中呢樣嘢係幾勁，即係我覺得都去到楊千嬅嘅地步㗎啦，都係好冇啦，補充完好咁係冇補充，新年冇冇就一年無名啊！ 好，一年無名啦，快講。咁一年無名咧，大家理解咁樣一套即係好有黑嘅港產片啦。咁其實你預佢攤出嚟講好簡單，佢係講幾個精神病嘅案例嘅。咁、哦、啊金燕玲就係、是、思覺失調。咁啊男主角余文樂就係鬱躁症嘅，得唔得？咁嗱、啊、留意啊，思覺失調就其實係精神病，鬱躁症其實係情緒病，得唔得？咁佢係即係以精神病同埋情緒病，即係叫不正常人嘅角度咧，去講一個家庭嘅故事，小故事啦，得唔得？咁佢喺混就混喺住啊住劏房嘅，咁佢其實就套戲表面就係咁啦，實情就係想借佢哋一個不正常嘅人去睇一個不正常嘅香港，咁啊講緊香港一啲唔同嘅社會問題，係啦有意思嘅。咁啊當然嗰啲問題都比較係好寫實嘅，即係譬如佢會有串教育制度，佢有串到呢個劏房住屋問題，佢有串到就政府乜嘢都外判，包括就連人咧。即係慣咗外判，就將啲責任都外判。即係外判之餘，你連責任都外判埋，諗住外判咗就唔理啦咁樣。咁又串嗰啲精神復康服務不足，亦都有串咧，就係、是、啲人就表面話接受情緒病、接受精神病，咁但係實情都係標籤，實情都歧視嘅。咁有依啲嘅，同埋佢最正就佢刻畫到嗰種叫做長期照顧病患者。嗰種嘅壓力，咁當中其實余文樂就係咁嘅，其實佢原本冇問題嘅，佢點解會有不躁症？就因為佢媽媽金燕玲係有思覺失調啦，咁佢成日以為佢係佢個即係佢借想去大佬嚟照顧，咁佢大佬就飾演你當係啲精英分子啊，一早移咗民嘅，咁就因為阿媽係咁，阿爸又係唔生性嘅，即係阿爸係啲中港，阿爸即係曾志偉，咁啊中港司機，咁啊同埋阿爸又講有啲逃避嘅，即係因為知道金燕玲係有精神病，咁佢又唔知點。面對咁啊，扮曬成日話要揸車翻大陸做嘢，咁其實想脱離呢個家庭，即係有啲逃避。咁啊，即係懦夫嚟嘅，阿曾志偉飾演個角色。咁啊，余文樂我擔起咗頭家啦，佢唔想做老豆，佢憎佢老豆，咁所以佢就要照顧金燕玲。但係金燕玲咧，成程就一路車佢幾巴，成日撲街仔啊，撲街仔咁叫佢嘅。咁即係金燕玲本身都唔中意余文樂嘅，咁所以就後屘屈到余文樂就屈躁症咁啦，你當係咁啦。咁佢就有個 moment。咁就其實電影補完嘅，你自己解讀啦。咁總之就疑似今年年最後係死咗嘅，死咗喺個浴缸度。咁究竟嗰日發生咩事呢？邊個殺金燕玲呢？咁而最後余文樂就判咗入精神病院一年嘅。咁、那個故事就咁樣開端。咁你可以話佢一直玩個懸念，就玩究竟嗰日發生咗咩事，有啲似搭鐵尋梅嘅，得唔得？ 咁但係就好似唔似大飛尋梅嗰種咁查案形式啦，佢係會好生活化，成日都聚焦喺個劏房入面嘅人同事嘅啫。咁跟住又講阿余文樂出到嚟會點咧？咁當中佢最正，佢出到嚟揾翻女朋友。咁之前嘅女朋友就係方浩文啦。咁我覺得方浩文攞眼女配角嘅今年，咁因為佢做得好出色。咁佢入面都有啲串宗教嘅，即係有啲質疑宗教嘅存在，究竟係點咧咁樣？咁所以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咯。咁但係你問我成套戲係 dark size 嘅，即係佢唔係刻意 dark， 而佢講啲嘢都好白又好表述到香港嘅問題。咁你睇到有啲人就話：喂，我最真睇戲睇自己，我已經住劏房啦，屌啦，我睇套戲又住劏房，我已經屌要照顧長者啦，我而家睇套戲又照顧長者。咁有啲人會覺得咁樣，喂，係咪咁如實地講咧？咁啊，覺得好唔舒服咁。咁但係有人又覺得係共鳴咯。即係叫做終於有人講下情緒病，即係情緒病其實唔同精神病。咁余文樂佢好搞嘢嘅，佢因為佢成個名屈躁症英文名叫 bipolar disorder， 得唔得？即係個學術名。咁佢話自己我係可以 order 嘅 bipolar， 咁有句咁樣嘅説話幾好笑，即係亦都幾型嘅余文樂。咁余文啲人話佢點解會攞到影帝？因為咧佢做咗個係好黑。而唔想俾人知道情緒病嘅情緒病人，佢做到呢種感覺，即係佢表面個演繹係好想扮正常人，但係睇得到佢嗰啲大細眼啊，隻眼會跳嗰啲肉啊，咁但係想發作，但係又撳住啊，即係佢嗰種咧介乎唔想俾人知道佢有情緒病，到佢知道啦，佢又會想好想話俾人聽情緒病其實食藥控制到，而唔係精神病。嗰種歇斯底里，但佢又唔係話好似謝霆鋒嗰啲咧，下下青筋現曬咁樣，佢做得好感得好低，好難，但係有演技嘅，咁所以啲人就話佢有機會攞最影帝啦，咁講，即係今年，咁我都唔差嘅，咁但係我覺得最出都係方浩文，即係嗰個人認為，咁總之睇演技正，睇劇情咧，嗱你問我即係呢啲涉及到叫社會議題嘅戲啦，咁一定就一。定唔係娛樂片嚟㗎啦，咁你大家你當爆谷睇或者當睇明星睇，咁一定就唔啱睇嘅呢套。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接受到有啲叫有啲觸動啦，亦都有啲想睇下，即係導演眼中嘅香港係點，睇下佢究竟而家香港出現有啲咩問題咧，咁呢套啱睇嘅。佢都唔係好，即係你問我，即係如果你預咗睇呢啲戲咧，佢其實唔悶嘅，因為佢每個場口你諗唔到佢啲對白講咩。佢啲對白寫得幾好，咁而寫嗰個咧就係因為新晉導演嚟啦，就黃俊，咁佢老婆寫嘅，咁就陳楚恆就係佢編劇，咁即係叫夫妻檔。咁呢 pair 夫妻檔咧被譽為即係近代港產片最索嘅金童玉女，因為咧黃俊型仔嘅，佢老婆靚嘅，咁佢呢一 pair 就比周顯陽同埋杜志朗就更加金童玉女，咁被譽為即係當代最導演家，即係導演家編劇夫妻檔咁樣最年輕嘅一輩。咁呢套本身咧有蝦嘅，得200萬拍嘅啫。佢其實同點五部一樣，係首部劇情片計劃入面嘅得獎作品，佢都係大專組，係啦，黃俊大專組咁就參賽。咁其實都拍咗好多年㗎啦，同埋佢行咗好多國際影展嘅，咁都攞咗獎啦。咁而家先上架啫，咁因為而家想大家理解佢配合金像獎啦，因為4月9號就金像獎，咁佢想喺呢個禮拜可以食到個勢㗎喇。咁蘇花佢一開呢佢第一日嘅票房接近60多萬，接近70萬，咁唔差啦，即係呢套咁小型發行嘅情況底下，咁佢都預即係如果收過500萬都叫執贏㗎啦呢套戲。咁但係就而家應該超額嘅，分分鐘叫。 但我見到好多戲院做㗎呢套都算小型發行。 唔算咯， 100多場，咁啊都 系啊中型啦，你可以话中型咯。 新界都好多院做喎，完全 系啊，因为即系咁系啊，佢点都多过点五部，同埋即系你问我吓，如果即系多过10年啦，起码系啊咁啱嘅啱嘅，即系中型发行咯，系咯。咁啊一念无名点解？咁啊你睇完就明啦，系啦，有几啱嘅呢个名。 解埋啦，我哋都唔怕。 为什么我解埋咪就是一念俱灰咯，就是不明不白咯，咁就人看不清真相咯，生命在不断互相轮回咯，自我折磨，自身嘅无知同埋执着就沉沦之中咁解。当然，因为我写紧文啊，所以我读得好书面语，咁但系系有种佛家嘅一个境界啦，就系、是、你乜都即系所有嘢你都唔明，万念。沉跌咗好多你不明不白嘅意思，咁即係意思呢個社會就咁啦，好多嘢係啦就咁。 佢英文好簡單， 即係一個比較 dark side 嘅嘢。 佢英文名字就咁叫 Mad World 嘅啫 ，OK。 Mad World 噃，冇錯，係啦。 咁其實咧，如果呢套嘢咧，你想啲人話正咧，就加啲特技嚇，即係出邊就 Ghost in the Shell 咁嘅啲，佢係嗰啲大廈。咁其實咧，套嘢唔使拍過嘅，喺後期度咧，喺啲窗門度加啲車識飛啊。即係你話呢個呢其實 即係 key 個飛機嗰啲影咁樣啲係咪 即係呢套戲呢佢吹水話呢個發生喺2005幾年但係呢佢都香港都係咁樣嘅啫嘛係咪 係 咁咪得啦即刻掂呀係啦可能好多人睇過高線量商話呢套係啦。 明白。 好咁 就係咁啦係啦咁我推介啦呢套即係港產片 嘅嘅嘅 佳作。好跟住就到功課啦係咪嗱我講先啦嗱我就要跟住 先。你 講 想使唔使講埋嗰個謝謝你在這個世界個中 心？係喎，講謝謝你先好。 係因為嗰個都係兩句。 淨係你睇咗啫嘛，呢個唔係我兩句啊，我 睇啊， 兩句講埋啦。淨係你想等一陣，一陣我哋講一陣先講啊。打筆打快啲，講埋筆打嗰啲先啦。 哦 ，OK，OK， 好。 冇所謂，冇所謂。 你阿筆打講埋先。 好啊，好啊，功學咯嚇。嗱，我就真係就功學就真係嗱，即係。即嗱，你問我，我又覺得阿基拉正好多嘅。即如果你我就算你話阿井守迷插，我都係話啦。我又真係其實阿井守嗰套就應該我睇翻嘅95年嘅。咁咧，我喺我即以我嘅動畫年紀95年，我其實讀緊中七嘅，應該得唔得？咁即嗰陣時都想曬到啦。咁但係咧，89年就阿基拉嘛。咁其實講輩份都阿基拉高，即係早6年啦。咁咧，反而工學嘅漫畫《侍郎正宗》就係89年首次畫出嚟嘅。但我哋香港買到天下版咧，因為天下版嗰陣時嘅歌曲唔同，好撚衰嘅。我記得我中三買，即係意思減三年啦，90年買啦。咁咧佢係薄裝彩色，但係大本嘅。佢個 size 好似做到港漫咁大本，但佢好薄嘅啫。咁一本就唔知賣20幾蚊，咁佢就夾硬屈10本。合埋先係等於而家啱啱新出嗰本一本， 但係佢 啱出 屈嚟佢賣，佢有顏色㗎嗰時嗰個版本係咪？ 有顏色，唔係，但係依個都有㗎，即係新出嗰本入面內頁，佢每一回嘅一開頭都係有彩色㗎嘛，佢得一開頭有咗十零頁佢咯，之後就係變翻黑白㗎。 哦，即係佢嗰個薄裝都係成本係開頭有，跟住變咗黑白嘅。 係係啦，同埋佢十回，即係而家薄裝都係佢一開頭嗰十零頁有啊。即係跟返嘅而家嘅重新出玉皇朝嗰個版本都係嘅啫即係佢係頭十零頁每一回頭十零頁彩色跟住黑白囉。咁但係你畫工唔差即係你睇慣《侍郎正宗》呢其實就係佢係咁嘅即係畫工佢係即係你畫靚就真係唔靚但係就係好多設定啊好鬼多字囉即係好多解說。咁我叫正宗睇 佢係鏡頭。佢啲打鬥動作係好犀利㗎即係佢啲分鏡都好犀利㗎即 係 你。 係啊鏡啊。即係咁《侍郎正宗》我真講啦《侍郎正宗》其實最出名我覺得我最 amazing 係即係啲人又話蘋果戰記啦但係唔係。其實我覺得最好睇係先術超工學。先術超工學講西遊記西遊記扭科幻其實就係仲早個高線就 sell 好多。咁其實我覺得嗰套先正嘅。不過我即係後講。咁但係呢即係我就叫睇工學機動隊漫畫原著大喺我心目中壓井守的同名動畫就不是太正嘅啫。所以我成日覺得而家啲人拿呢套電影嘅成日同壓井守到比就其實唔啱啊。原石應該比侍郎正宗嘛。即係我覺得原著其實係漫畫㗎嘛。咁所以呢我就而家我呢個角度就話我用套戲同漫畫比嘅啫。咁動畫我知道又出咗壓井守跟住又出咗啲屌又唔知咩阿快咩阿 Wise, 又 SAC Second。跟住又唔知有 OVA 有第二部動畫咩無豬邪無邪係咪咁係咪嗰啲又叫2004年係啦另一個導演不迷會2004年嗰套都係阿鄭手即係嗰套係咪正宗正傳續集我唔知啊。咁即係總之嗰啲我唔知亦都等你哋啲高手好多高手再剖析啦我以我睇過漫畫原著而又睇呢套電影版嘅角度睇嘅得唔得咁呢套呢就即係好故事就唔關事啦即係大家理解又唔係漫畫又唔係動畫又唔係電視劇我都即係好難想像佢究竟咁其實如果你以漫畫嘅角度參考佢係有啲扭曲咗嘅即係漫畫入面呢草剃數字就並不是2571啦係咪定2071啦幾多 咁快呢2571啦電 視劇。係啦 ,257 計劃就唔關事即係係啦咁反而佢草剃數字喺漫畫入面係會見到一個神秘嘅人咁即係都係快即係快女師啦 咁又會控制啲人啦，但係同期佢又要個細書，其實想捉一個某一個人嘅，咁嗰個人咧就你講一個女仔啦，嗰、那個女仔其實調翻轉嗰個先係2571嘅實驗品，你當佢塗咗出嚟，咁最後揭垮啦，咁先揭發原來一抽嘢嘅法律師又話幫政府做嘢，咁又係反烏托邦嘅，政府好多奸嘅嘢又要捉人哋做實驗啊等等，咁最後漫畫係阿素子同呢個女仔合體嘅，即係合體變成咗個、哦、一個。 如果你係講漫畫嘅話，嗰、那個應該係2501啦。 系啦，2001系啦，类似 1995年版本嗰个都系。 系啦，九年版本咁，跟住合体就变成咗一个神嘅存在。咁而神存在之后咧，就话嗰匿咗喺个网络度。其实想当年阿洛比桑嗰套旧 Lucy 系嘛，系咪 Lucy 叫嘅？系啦，咁啊又系咁样类似嘅，即系又系嗰啲变咗神嘅存在融合网络咁嗰啲咁样，咁有个咁嘅人咁就完嘅。咁你但呢套电影就即系扭嗰啲嘢啦。咁嗱，故事我唔讲啦。咁但系佢个场景其实就。即係你問我，我做得正嘅，即係我以氣論氣啦。咁係咯個畫面。咁而呢套電影好明顯，佢係將佢爆谷向咗嘅，即係好簡單嘅故事，就係、是、揾身份咯。咁其實我一路睇，我覺得有啲似勞根嘅，你覺唔覺？即係當然唔係西部，唔係公路電影拍法啦。咁但係個條橋唔好似狼人咯，即係成個都係揾身份啊，想尋自己個根啊，類似咁樣。咁漫畫入邊冇，即係應該阿鄭手嗰唔係《四郎正宗》個漫畫版就冇數字咁多要尋身份嘅情節嘅，得唔得？咁呢套就放大咗咯。咁你漫《四郎正宗》版本會講多啲佢入邊嗰啲隊員嘅特性嘅，即係唔會話集中曬喺數字度嘅。咁呢套電影就冇啦，即係我感覺借之嗰隻眼咯。咁但係正式入邊又有追擊手，有個炸彈噶嘛，有個做電腦，又有個做 cracker， 又有個 sniper 噶嘛。咁即係會活好多嘅，得唔得？咁呢套就喺個攻殼機動隊個隊嗰個元素就少咗咯。咁但係你問我佢取向就無可厚非啦，因為做電影嘛，我又覺得佢而家鋪咗有個好似法律師嘅人，咁但係後屘原來話唔係啊。咁而佢又係有個陰謀，咁最後點醒咗佢，知道原來政府呃佢，咁最後佢就殺，咁但係佢都避重就輕嘅，即係如果日本嘅攻殼機動隊就會好直接講係政府有問題，直頭講到好多政治上嘅角力嘅，亦都會好講到啲政治好多啲外務大臣，又話外務大臣又會殺外務大臣，外務大臣又整啲陰謀俾外務大臣，咁即係政治本身入面都係污衊，而且有好多即官商勾結嘅情況。咁啊，呢套電影又 soft 咗嘅，佢好似講到就最後都係嗰個企業嘅陰謀嚟嘅啫，那個企業係瞞住手上做嘢，咁啊似呢個電影版就唔敢講到咁明啦，咁即係最後都係一個企業嘅陰謀咁樣啦，咁我嚟做改造咁樣，即係類似咁樣，咁最後又打翻，咁啊認清自我咁樣，跟住 keep 翻，咁啊跟住就有冇殺到嗰個博士我都唔記得，電影有冇我唔記得咗，電影最後點㗎？即係嗰個大臣係點㗎？係咪俾人拉咗㗎定點啊？ 即系你话依家 呢个企业嗰、那个奸嗰个鬼佬咧，即系最后控制个猪坦克局嘅。 个 CEO 嚟嘅， 系 CEO 咯。咁佢下场点啊？ 唔系啊，北野 啊，系俾北野冇杀死咗。 队啦， 系啊，咁样即系类似咁咯，即系会变咗咯。咁你古仔就完全唔跟噶啦。咁但系你问我个场景，佢应该话佢跟到个精神咯。咁第一就系嗰啲背景啦，即系背景用香港做到 cyber。咁呢樣即係好 amazing 啦！ 佢唔係跟到個， 你話佢啲盒， 佢跟到個殼。呢套戲個戲名就講咗俾你聽啦，Ghost in the Shell。咁佢就跟咗個， 係啊，可以咁講，即係跟到個表象外殼。咁啊，入漫畫都係咁嘅，即係一開頭都係一啲好鬼香港嘅日本嚟嘅。咁佢唔知當一個新日本咁樣啦。咁但係佢而家呢套戲入邊啊，即係揾啲香港砌咗好多。即係特別嘅 CG 特效啊！咁其實幾 amazing 嘅，因為即係我睇緊喺香港。咁其實數量咧，佢雖然就話好多係紐西蘭拍啦，但係如果計外景，我覺得九成係香港嘅。即係如果外景啦，即係一轉咗去酒吧景，咁你酒吧邊度拍都得啦。咁但係外景就真係好多係有香港色場，即係數過有土瓜灣啊、北角啊，跟住有維港啊，跟住啊銅鑼灣啦、ending。咁即係好多地方你都會會心啊，咩麗德村啊咁嗰啲，即係會會心微笑，亦都會覺得 amazing 咯。因為我哋睇到嘅香港就係好似一念無明嗰只啦，係好 dark 噶嘛。咁原來別鬼佬眼中睇嘅香港係可以咁乸有想像力，咁乸 cyber。咁但係當然 ，cyber 出嚟係一個人口密度爆棚、烏煙瘴氣的 cyber 城市啦。咁佢都係表示呢樣嘢嘅。咁就咁咯。咁即係呢樣嘢一定過癮嘅，即係睇到好多好吸引你香港人睇。 咁古仔好多要改咧。唉、哎，即係佢係爆谷嘛，咁佢係咁啦。我又覺得有，你話搞到太複雜就一定唔會咁受歡迎嘅，即係我個人意見啦。咁我又唔算話拘泥於究竟佢同阿井守嗰個比較。咁因為我又覺得即係不嬲市場正宗，其實就都唔係好同嘅同阿井守。 我個人咧， 我個人覺得 呢對而係完全冇市場正宗嘅嘢嘅 ，OK？ 即係個學 係啊，即係人哋都唔係咁嘅，其實不嬲阿井守自己改咗佢自己咁樣，佢阿井守自己嘅嘢。 佢基本上個影像，所有嘅影像就重現啦，市場正宗嗰個版本，但佢裏邊故事裏邊嘅情節。就是在他跟住嗰幾套唔同嘅電視版，即係佢嗰啲後屘啲所謂徒弟啦、神山啊咁，咁嗰啲幾套唔同嘅卡通裏面咧，就掹一啲橋段，唔係故事啊，橋段意思咧，即係佢啲橋段，即係例如喂嗰、那個公安九科俾人成個要即係懟低咁逐個人俾人殺咁呢啲橋段啊，咁呢橋段佢喺我呢度掹出嚟嘅 ，OK？咁其實佢好多嘢都係喺呢度掹啲，嗰度掹啲咁樣嘅。咁但係咧就唯一就冇乜點係就係阿時行正宗啲嘢就好淡嘅。佢就完全唔係去即係想玩時行正宗啲嘢。咁所以呢個就你審議員監製咧都係阿井守係有份去即係叫做監場咁，但係我唔知佢監嗰啲乜嘢出嚟啦。OK， 咁啊， 我估佢繼承到阿井守嗰種德咯，因為即係正宗你有睇漫畫，即係而家其實《玉皇朝》都翻出咗，你哋大家買得㗎啦。啊、即係冇睇網咁慘啦， 三本嘅啫， 係啦，三本你買第一本就已經係原著第一本，咁之後嗰啲都係後續嘅啫，得唔得？咁咧其實《少年正宗》入邊佢係生活化獨立篇章講高學機動隊，其實佢入邊係有搞笑情節，有輕鬆情節，咁同埋個古仔咧，不嬲《少年正宗》都唔複雜嘅，即係都係講緊單元式去做啲嘢，但原來政府有陰謀，即係你遇到係永遠係好 straightforward。喺個劇情上，佢唔扭身份，唔扭橋，總之就係有啲反烏托邦啦，政府嘅奸咁啦。 佢本身係 咁係佢都阿井守先搞到咁得嘅啫。你問我， 佢本身係一個警匪故事嚟嘅，只不過佢都將個故事 set 喺一個未來，而嗰個未來係好 cyber 嘅咁解啫嘛。嚇，即係冇人。 冇錯，咁但係個設定就當然係成日就講緊即係何為人啦，人嘅思想入機械，咁係咪人？咁啊點樣定義啲雜訊？雜訊係咪我嘅思想？定係我會唔會俾人洗腦？佢不嬲都係話有呢啲嘢玩嘅，即係人哋中到咁類似咯。咁而你問我電影版佢即係你問我如果你拍翻《少年正宗》嗰啲好撚多文字好撚多解說啊，有一個系統嘅又會解釋啊。咁同埋如果《少年正宗》版本入邊其實好鬼多政治角力嘅，即係入邊佢打定係已經打奸嗰啲就唔會係聚焦喺個企業度，已經講緊係拆緊內務大臣，內務大臣原來想出陰招搞外務大臣，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咁你呢啲好難搞，佢一定有啲適當改動。咁同埋佢《少年正宗》入邊你知出名佢好多注解嘅，即係如果漫畫，佢譬如佢即係有圖畫之餘，側邊寫啦滿曬字嘅，又會解釋入邊佢嗰啲設定啊。咁正《少年正宗》就係話佢係叫係嘛，即係你哋硬科學咯，即係佢入邊好多嘢都用翻 家嘅。佢只不過佢 唔係好硬啊嘛， 佢係有設定啫，你搞清楚有設定，唔係代表硬。 唔算係死中硬係嘛？即係 唔係 硬啲， 硬唔係咁解嘅。 明白。咁啊，即係咁樣玩，咁啊，個設定佢好宏大嘅，咁亦都係你問我《少年正宗》版本就係想借一個咁樣嘅構想，佢其實都講實際日本。現代即係好似借未來奉金，就講日本嗰種即係你問我都係反烏托邦啦，或者有啲好多反建制嘅思想嘅，咁即係融唔到入去咯。咁嗰時計梗係好新啦，咁而家睇你屌都不撚到反烏托邦㗎啦，咁你變咗我覺得，如果你個取向再係咁，又冇咩意思。咁我覺得而家變做爆谷唔係差咯。咁我覺得佢爆谷嚟計，佢都有啲嘢嘅，譬如佢最後咪有句咯，咩人點樣界定自己就係來自你嘅意識嘛。但是怎樣知道你是人就是來自你的行為嘛，他有個類似這樣的英文的，那麼叫點提到有些是涉及到即是人的表行為與內在與靈魂與軀體，即是那些這樣的博弈，那你知道市場正宗經常玩這些，那我覺得他都有想論一些這樣的東西，但是流於電影就只能夠是靠幾句啊，即是叫做表過算比較粗糙嘅呢啲，咁實際睇咧，即係睇連場打嘅。咁我覺得以娛樂片睇呢套戲就真係得嘅。咁有啲人又話：喂，唔聽我啊咩？即係原著就做唔到嗰種感覺，但係打又打得唔勁。咁我覺得就又唔係唔勁喎，呢套我真係覺得正喎，因為 你當佢唔計飛落嚟頭場啦，之後幾場好鮮明喎，即係譬如打水戰有水戰打，漢戰有漢戰打，酒吧有酒吧打，跟住就見到啊嗰、那個有嗰種宗教元素啦，啲佛啲人圍曬喺度，咁跟住又見到佢有啲精神搏嘢，翻去揾佢阿媽，跟住再打，跟住又有電棒打。跟住唔夠打啦，跟住再 cap， 咁 keep 跨，咁最後出蜘蛛坦克，咁啲人又話：喂，個蜘蛛坦克唔同唔咗設計，咁冇辦法㗎，即係你諗下，你當你市場正中嗰隻有藍色有圓冧朵有 Q 嗰隻坦克，擠咗落電影，咁你即刻怪咧，因為成個電影係 你 直球真㗎嘛，你 電影版嗰隻係蜘蛛坦克，唔係咁嘅樣嘅，其實你講嗰隻喺電視卡通裏邊嗰個工學車，即係圓形藍。係 工學車，冇錯。 唔同嘅 ，OK。兩樣嘢。 但係嗰隻係佢哋公安九課嗰隻嚟㗎，唔係。 啱。 呢一隻咧就喺個壓井手版本入邊嗰隻蜘蛛坦克嚟嘅，即係嗰隻坦克係方嘅，但係咧嗰隻個機設咧係靚好多嘅。佢今次呢個咧，我係見到有張麻雀台喺幾隻腳度行。 明白。 啊、即係嗰個機設的確係。冇動畫 簡單咗， 唔係 扁咗同埋嘛， 唔係關簡單事，唔靚就唔靚都冇關係。即係條女唔靚，唔係條女簡單咗嘛？你明唔明？ 明白。 即係唔靚咪唔靚，唔靚就唔靚。 咁但係 ending 嗰場即係打銅鑼環嗰度真係好鬼正，你明嘛？即係我覺得即係冇人會覺得正嘅呢、這個世界睇嘅人，只有香港人睇會覺得正嘅啫。即係嗰種感覺，咁真係贏咗呢啲咯，即係我覺得點解香港會特別，即係我會覺得香港會特別應該要睇嘅咁解。咁又好難得一套荷里活大片，但係原來人哋九成個香港景，咁你 amazing 在係咯，就咁。咁你問我啊，我又真係覺得啊黑寡婦做草體數字 OK 喎，即係我個人意見啊，唔計佢肥唔肥啊，即係會唔會有啲 shot 影到佢好肥咁，但係佢個表情佢係做到佢嗰種，即係唔知嘅，即係。有嗰種感覺啦，咁同埋我覺得佢咁樣嚟扭橋，其實搞咁多嘢，好似就為咗解釋點解佢係一個外國人可以飾演到呢個角色。佢因為佢真正草地數字係有出場嘅，佢係日本人嚟嘅，咁佢係講話佢係日本人，但係俾政府捉咗，揦咗個思想劑入去個人造人度啊。咁個人造人其實理論上咩樣都得㗎啦，咁所以佢先出現咗，又係變咗黑化富人咯。佢係有咁樣嘅解釋嘅，咁我又覺得又好似即係解釋得都叫通咯。 咁 唔係 係 合理解釋咯，係 好無謂。 咁 係啱。你唔需要同我解釋。 你話搞咁多嘢，好似係咯，都冇咩意思其實。 呢個解釋係 咁啊， 係即係唔需要去做嘅其實。 明白。咁有啲人又話係功學前傳，其實如果以漫畫我唔知啊，即係動畫有會唔會係諗到啊？咁但係如果以漫畫嚟計，佢係咪前傳嘅？因為佢有啲嘢同漫畫設定唔同咗嚟嘅，即係佢似係將漫畫扭咗嘅，即係數字原來本都唔係咁嘅，咁即係將數字係低咗落個2021計劃入面咁樣，咁已經扭咗，我覺得又唔算係前傳。不過當然你話可以係電影係一個補完，因為唯一叫表達到前傳就阿巴特一出場就已經隻眼係機械嘛，咁而家佢出場係人，然後變咗隻機械眼，咁、那個感覺好似是前傳㗎嘛，係啦，咁就咁啦，咁啊。我個人認為，我覺得即係以戲角度睇正嘅，我不拘泥於究竟做唔做到壓井手，因為我覺得壓井手都唔係原著，咁我覺得佢就即係叫做表述到四郎正宗咯。 點解要做？ 咁四郎正不嬲，其實都係咁嘅。 唔係點解要做到壓井手？好咩？ 係。 好咩？ 係。 你睇下佢啲， 好多都有啊，係嘛？ 唔係你睇下佢上次自己 畫面片咯， 嗰度真人拍呢把，你有冇睇過啊？嗰度機動警察。垃圾嚟啊！直情大佬，壓井 我知咩首都決戰咯，係嘛？係啦，係嘛？ 拍呢個真人電影係好渣嘅。OK， 即係佢係一個漫一個動畫大師係 OK， 但係即係如果你拍真人電影咧，我都覺得佢真係好鬼流嘅，啲即係啲手法淨好流。咁你以佢呢個嘅。嗰一個動畫作品做嗰個藍本本身係冇問題嘅，不過即係如果你將佢捧到好似神咁咧，甚至乎你成日好鍾意咧搶咗人哋呢個位置嘅，即係佢好似搞到而家好似工學嘅之父啊，咁嗰時拍呢把就搞到好似拍呢把之父，梗係唔係咧？佢只不過係 咪咯？拍呢把高田明美咪大佬啊，咪咯？ 啊，唔係高田明美嘅，高田明美係做人設嘅咧。係、 哎、啊，講錯喎，咁係應該邊個？漫畫係邊個？ 唔係，即係其實都係個 project 啦。其實就好多人都有份參與啦。你成個電視都每一集都唔同導演、唔同編劇嘅。咁主要阿井守負責係電影版嚟嘅。 咁啊，結成正美啊，係啊，記得機動警察冇錯， 梗唔係，點梗唔係啦，唔好估啦 ，OK， 唔好估啊，唔係想講，OK， 唔係想講， 好啊， 唔係，即係如果你真係要邊個係拉頭男嘅，咁你咪做機設嗰個咯，邊個做機設咧？ 係 邊個做 出冤魚啊？ 出冤魚咯，出冤魚係阿亞井手點名話佢啲機設，佢話佢淨唔識做機設，好渣 ，OK。咁出冤魚上次喺呢個大和號啊，係咪2199定咩嗰度嘅啫？即係嗰度上次嗰度大和號，你咪睇下到底出冤魚做嘅動畫係得唔得啦？咁定係佢嗰度真人版拍呢把得啲？咁大家即係真係用個平心去比較啊！唔好話即係我以往對拍呢把嘅印象，咁嗰啲所有嘅光環擺曬佢嗰套真人版，喂！佢嗰個真人版係好差嘅拍得，大佬。佢個真人版嗰套嘅嗱，嗰啲唔係叫電視啊。佢之前咪拍啲一集一集咁樣，即係集集搞。 係啊，佢有電視劇嘅，係啊，係啊。 唔係真係電視嚟嘅，其實，但係佢拍到好似電視劇啫，係垃圾嚟嘅，可以講。即係直情係九尾逐雕都唔止啊，衰過啊，即係直情係即係整衰到拍呢把嘅。咁你以佢嚇嗱，佢作為一個標準去重現，重咩現啫？唔係算罷啦，即係其實佢哋好多嘢都係咁貼金上去嘅啫。咁我明白鍾意呢套作品嘅人鍾意呢套作品嘅。咁亦都有啲人覺得佢駕駛手嗰次嗰個動畫係好神作嘅。咁我覺得佢喺畫面上啊，或者佢嗰個設定上啊，或者將個城市搞到成個香港咁樣呢下嘢呢，我都好鍾意 ,ok? 咁但係你至於喺故事上啊，裏面佢噏咁多佢自己嘅政治思想擺落去呢，我覺得戇居囉。即係我唔好叫我愛屋及烏雲，我唔會嘅。OK， 咁你係咩好就係咩好嘅啫，就唔好搞嚟。OK， 嗱，搞清楚呢、這個故事，公安九課係存在喺咩地方？絕對唔係香港。OK， 係日本嘅新首都，新嘅首都啊，新濱市啊，佢冇講過係邊度嚟嘅。OK， 即係你當佢好似第三東京市咁啦，其實已經唔係東京啦，你當可能唔知啊，佢冇講嘅。OK， 所以嗰度咧好明顯係日本嚟嘅。就唔係香港嚟嘅，咁佢只不過咧就借香港呢個環境咧，就創造咗一個好未來世界嘅感覺啦。咁當然呢樣嘢佢應該好基於呢個 Blade Runner 嘅。Blade Runner 係咩啊？ 嗯， 即係佢哋台灣叫銀翼殺手啦，嚟緊嗰套即係香港都叫銀翼殺手啦，套續集。咁但香港唔係叫銀翼殺手噶嘛？ 係乜嘢㗎？2020 叫2020啊？係即係個年份嚟㗎，但我唔記得係咩年份啦。OK， 嗯， 係嘛？2020啊叫做。OK， 好。咁嗰度其實係講 LA， 咁但係嗰度就因為係華洋雜處啦，搞到下即係本咪變咗好似有嗰啲危機呀，咁有好多中國人呀嗰啲咁好啲咁嘅嘢嘛。咁所以嗰樣嘢你將佢一諗呢，其實最似咪就係香港。真係好似㗎。咁你變咗佢咁玩，我都覺得好正㗎。OK， 我唔係覺得唔正，我都覺得好正。咁但係呢啲囉，呢啲外在嘅嘢囉。但係就唔係佢個故事核心講嗰啲嘢。嗱，你話佢講咩人嘅靈魂 bullshit， 呢啲根本係成套嘢嘅偽命題嚟嘅。 嗯， 係偽命題啊！即係佢講到好似呢個係主題嘅講政治，講嗰啲嘢。嗰啲只係佢有時啲人傾偈咧，即係個佢用個口啊，直接講嘅啫。佢唔係套戲咧，本身去即係去真係想剖析呢一樣嘢，佢冇。你咩嘢真係剖析？ 劇情上其實冇噶嘛， 冇啊冇。你真係剖析呢樣嘢，你咪睇 Ex Machina 咯，又唔睇啊嗰啲人係咪？嗱，嗰班人講到自己好鍾意呢個題材，我介紹一套戲，我包你睇到由頭瞓到尾嘅，一套叫做《鐵甲再生人》。 我把威廉斯 啊 ，Robin Williams 啊，英文名叫做咩啊 ？Bicentennial Man 係咪？好似叫做係嘛？ 係唔記得咗，就係做咗呢套之後，變咗冇主角做佢。 政治人啊！嗰套嘢有人亦做，或者個原本嗰個小說係嘛？咁呢套嘢係講乜嘅咧？就係正係講嗱，佢調轉講啊！嗱，你平時啲戲咧好中意講個人改造，越改造越多，咁咪越嚟越似機人咯，係咪？咁呢個亦都係最初黑武士嘅一個設定嚟嘅，即係最初就話佢係因為佢即係多次嘅戰鬥啦嚇，咁啊可能失去咗啲手啊腳啊，咁慢慢咪越嚟越多機器啦，係咪？咁嗰時就講咧，就好似就係佢你越嚟越多機，即係你嘅肉身越嚟越少嘅啫。嗰個人性啊，亦都會隨住會即係會減少啊。咁所以黑武士就變咗係一個好似冇乜人性嘅一個人咁啦，變咗即係咁。所以你嗰時睇即係嗱，我嗰個原本設定啊，後尾都唔係㗎。咁所以點解阿碌咧係會即係佢冇隻手就咪換咗隻機械手嘅？咁佢見到自己隻手 佢即係佢打整個手又俾人一槍射爛過啦，見到啲電線啦，即係好似呢度啊草地數字開場咁啊，見到自己手有電線，咁佢就諗自己係咪會一步一步會變到佢老豆咧，即係黑武士咧，因為嗰時佢已經知道黑武士佢老豆啊嘛。咁佢最對比到就係因為佢又戴咗黑手套噶嘛，咁我黑手套爛咗，咁就見到啲電線，咁佢就好似黑武士咁樣。咁其實嗰度佢就喺度即係有啲咁嘅寓意，就係係咪你嘅身體而家就得隻手腕啫，咁你再冇成隻冇，因為左手冇埋啊，腳冇埋，慢慢整得翻個頭，咁咪好似阿數字咁咯。咁其實佢有寓意就係咪咁人嘅人性就會隨住即係越嚟越少，同埋即係會消失。咁呢一套嘅鐵甲再生人咧，佢就調轉玩，唔係講人改造成為越似機械人，佢係個機械人越嚟越想做人啊！即係其實你可以話係一個好。即係好黑，呢個就黑 sci-fi 啦，真係 ,ok? 佢就講緊一個木偶奇遇記嘅故事，就係佢好想做人。結果呢佢就慢慢換下自己啲嘢，因為嗰個世界啲人都有得換一啲人造內臟啊，人工內臟。 佢自己發明嘅諗起係就嗰個故事。 諗起係佢發明嘅 ,ok? 係呀，佢嗰個開頭有整啲假樣嘅，即係人有研究嗰啲，但係就好假嘅。 ok。 佢攞咩整到同個科學家合作咁啊，製造啲生化啲就係啲人可以用得嘅，即係互換嘅可以。 即係已經係生物嚟嘅，唔係機器嚟嘅。咁啊換到佢即係人工皮膚咁，即係總之係人造，但係其實係真係生物嘅。咁換到最後咁，佢咪成個咪變咗人咯。咁裏面佢就好得意嘅，講佢咧好似中意嗰個因為佢原本係機人嚟嘅嘛。咁所以佢個女主人啊，即係個有個係個瘦女嚟嘅最初。咁佢其實中意嗰個靚妹喎，個靚妹當然後尾唔係靚妹啦，咁咪大過咗噶啦，變咗大人。咁因為佢唔會老噶嘛 ，suppose。咁但係好奇怪就係講佢變咗做 Robin Williams 嗰個樣嘅啫。其實佢追求嘅就咩？就係、是、佢都想好似人一樣生老病死，咁最尾真係死。嗱，咁呢個故事咧，反而佢好講到咧咩人或者咁係唔係人咁呢個問題嘅，即係當然呢個係一個終極問題啦。OK， 咁其實呢個問題咧，即係好簡單嘅邏輯上咧，我可以即刻答你，即如果你問一個問題好簡單，你問當一個人改造到越來越機械，咁如果機械又改造到越來越人，咁其實佢哋咪有一日會等於我可以答你唔係，因為咧當即係如果係咧，佢低温就唔係兩樣嘢嚟嘅，即係好簡單，我再舉多個例，一對 twins 嘅兄弟一模一樣樣 ，OK， 佢嘅 DNA 亦都係好接近啦，應該都算啦。咁但係佢哋咪同一個人咯？我就係問呢樣嘢，唔係啊嘛，佢幾次都唔係同一個人，咁我答咗你 ，OK。咁所以呢個偽命題呢，其實呢套高船的傷係一個偽命題。如果大家想睇真命題呢，睇呢套啦，介紹去睇甲再生人。咁你呢邊晚瞓唔著呢一流啊。係啊。OK， 明白。 OK， 咁嗱我唔多講啦，因為呢套係一套真係一套好真係科幻片嚟嘅。OK， 不過可能我唔知咪考試嗰陣都係考呢個 Robin Williams 啲戲呢，就對佢有啲怕咗啦。OK。 唔呢套嗰時我睇 O K 喎，反而我，但係啲嗰時係冇人睇，所以蝕得好勁嘅呢套。 嗱，咁我唔知啊，係啊係啊，但係佢嗰個原著叫真係叫靜止人嘅，係啊，咁係阿西蒙。 嗱，你如果依家上 YouTube 咧，你 search 變人啊，改變又變，人啊普通人嘅人啊， 成套戲有得睇。 咁係啊，成套有嘅。 哦，又係嗰個原著名唔同嘅，阿西莫夫式啦，係咪啲咩四大才子啦，所謂科幻係啦，係啦。佢叫咩？浩涉咩 ？Tronic Man 啊，就靜止啊嘛，靜止人，因為佢個腦係靜止嘅，即係個電子腦啊，嚇嚇。咁大家有興趣就睇下 ，OK？ 咁啊包你真係瞓著嘅 ，OK？ 咁啊真係你要好黑 sci-fi 迷你先好睇，我都頂唔順喎，同大家講 ，OK？ 唔係，佢臨尾科技犀利到可以係咁不斷整咧，係可以差唔多。啲人有幾百歲，即係可以過幾百歲命嘅去到。 真人都可以，係。 係啊，咁佢臨尾係話即係要死啊，咁佢打啲嘢落佢度，咁要結束，因為佢個腦似好似係即係佢係個腦整唔到嘅好似。 哦。 打啲嘢。係，即係佢係可以衰老嘅，佢臨尾可以打啲嘢落個身度，令嗰啲生化啲嘢會衰老嘅，因為佢嗰個其實可以不斷整，等佢一路拖住唔衰老都得嘅其實。 唔係，即係佢調轉啊！佢有個科技可以令唔衰老，佢自己想衰老啊！佢想經歷生老病死啊，係咪啊？咁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故事咯。即係如果大家覺得呢啲嘢咁高啊，睇咗呢套先 啦。係啊，佢臨尾係個法庭，佢係臨死前嗰陣時，即係話判佢當佢係人，咁佢追死得咁樣嘅，係。 係啊，唔好成日同我哋講咩 Westworld 好高咩好高，你睇咗呢套《鐵甲再生人》先啦，你睇呢套唔瞓著嘅先講啦 ，OK？ 但我搞嘢，我有冇有同我講話話誒？我睇完《功學》啦，屌抽 Westworld 嘅。我真係有人嘅，有冇人咁講？我真係呆咗。咁啊，唉，即係嗰啲啦， 咁佢見佢初頭浸啲白色嘢，跟住粒。 係啊，佢話佢最抄 Westworld 啊，咁佢 Westworld 好多。 抄嗰個動畫嘅。 抄曬頭咁樣。 唔係 Westworld 嗰嘢係抄個工學個動畫嘅，因為工學個動畫。 唔一定，即係照佢致敬嘅，其實係啊。 咁你冇聽過好多細路仔嗰時玩嗰啲即係四驅車咧？咁佢玩一玩大陸嗰啲雙轉嗰只。 系， 佢话双星抄双转啊嘛， 系啊， 你冇听过嗰啲僆仔睇高达嗰时睇《Gundam Seed》，佢话啊《I 七十八》嗰啲系抄《Gundam Seed》噶， 系啊系啊， 哦佢话 F 九廿一做乜抄 V 等啊嘛，佢哋话 系啊系啊，咁系啊系啊，类似哇真系抄 晒，即系其实好多人咧系佢自己讲嘅嘢嘅先后次序去判断，佢唔系以实质个 timeline 嘅， 系， 即系可能咧佢 咁讲翻佢啦吓，讲翻佢啦。咁啊，你問我就即係我覺得我唔係嘛，緊張刺激咯。即係我其實我真係唔係睇到咁高嘅，即係呢套電影我都覺得係即係套爆谷片嚟嘅啫。不過又即係叫做一個建基於一個科幻神作嘅娛樂取向嘅一套電影，咁而佢個平衡係攞到個娛樂同埋個特技啦，即係攞到平衡嘅。咁我覺得不過不失咯。咁但係你話哇，作為一套神嘅科幻片睇就肯定唔係咯，即係呢套功學電影版啦。 唔係應該你話咧，佢喺動漫上咧個成就好高 ，OK？ 但唔可以用科幻 ，OK？ 因為科幻就唔理你小說定咩㗎，即係環顧一切嘅 ，OK？ 咁你科幻咧呢套未算好高啫 ，OK？ 就咁啦。咁啊，當然我都覺得呢套嘢咧，你嗰啲特效啊嗰樣嘢，同埋即係你用香港嚟去重現一個佢嗰個世界咧，呢部分佢其實做得很好嘅，因為我初初覺得哇呢套係咪賴嘢，我都冇乜預期嘅，因為但係其實實質 上 咧，我覺得 係我入場前我睇到個導演咧話底，我就以為喂屌你揾得依啲咁大個 brand 揾啲名導啦，佢個導演係之前拍《白雪公主與獵人》嗰個。哇！我真系凉咗一截，不过好彩睇翻就 O K， 话可以啊， 唔系，即系佢系个故事就有啲无厘啦，无厘头啦。咁但系你话纯粹嗰个画面嗰样嘢，我可以做得 O K 嘅。 系啦，官能上 O K 嘅，系啦，官嘅。 唔知官， 同埋佢都好明显，佢个好致敬嘅，即系好多位都即系好避住。 唔系佢因为佢唔容易噶，其实你要将阿井守嗰个动画要用真人做一次出嚟，唔一啲都唔易噶。咁佢做到咧，呢個難度，即係佢都幾好嘢。即係其實呢度可以你話喺，如果純計影像上咧，咁佢咪有呢個美女野獸之後，咪算佢算重現得幾？ 係，即係改編動畫嚟計嗰個還原度最高。 只係講個畫面啫，呢套唔可以講故事。故事佢完全都唔跟，點會係還原咧？但係佢個畫面上嘅還原係 OK 嘅。即係你尤其是咧，大家都話啦，你揾阿 Scarlett Johansson 做佢做乜鬼嘢啊？佢平時都瘦噶嘛，做乜呢套戲搞到？師奶身形好似呢個蒙面超人啦，呢、這個 A Level One 咁樣，即係尤其是佢著嗰套《光學迷彩三》嗰陣，哇幾 野行衣，唔係《光學迷彩》， 成個桶咁個身，大佬咁，但係我見佢後屘咧扯爛嘅坦克嗰陣咧，我又覺得好有說服力喎、啊啊，即係佢冇翻咁嘅身形，你又點信服佢可以扯爛嘅坦克？嗱，因為喺動畫入邊其實扯唔爛㗎。 係， 唔係佢動畫度就扯嗰時就變咗大隻佬喎，但係。 系突然间啲肌肉好劲啊嘛，咁但系佢都扯唔烂，扯烂都扯手都扯唔烂。咁但系佢呢度真系扯得烂喎，咁你睇下，哇佢冇翻咁大只，又边度可以说服到我后屘扯烂嘅坦克咧？咁我真系原谅咗佢。 系。 咁然之后 Scarlett Johansson 咧，如果平时唔系着呢个嗰个迷彩衫，着翻即系嗰啲咁嘅褛嗰阵咧，我又唔系觉得佢好肥嘅都。 系啊，唔肥嘅，系啊，真系唔肥。同埋佢着潜水衣都唔肥，佢有望物潜个维港都唔肥。 佢最失败就系嗰件咁嘅光迷彩衫，的确好 显 咗佢啲即系唔好嘅地方出嚟啊。吓，始终 同埋嗰场佢雨即系雨水镜互打嗰场，佢好鬼突 highlight 噶嘛，就系肥嘟嘟咁，即系整啲 highlight 都系肥。 嗰度真系好肥嘟嘟。咁但系咧，你平时影个大头嗰阵咧，咁啊影到佢面尖尖咁咧，咁又几动画 feel 嘅，你又真系吹唔涨啊。 喂，但系试衫我都冇咁肥喎，佢嗰件迷彩衫，我成日睇啲片咯。 嗰个女都唔瘦噶啦，不过 Scarlett Johansson 再唔系，即系 Scarlett Johansson 可能佢唔高啊。 系咯、 啊，你睇场唔觉得佢好似短短地咁咯，即系呢个问题咯。咁 系突然间好似短得好紧要啊，着咗套衫入边。 咪就系 Level One 咯。 系啊， 系咪应该俾佢俾条腰带佢拉拉带带带轻先变翻做兽啊？ 变翻 level two 手表， 系变翻黑寡妇啊！同埋咧，佢最后打嘅腰带嗰阵咧，佢咪唔见咗一阵嘅。到底佢要搞乜嘢？搞咁耐先换到件迷彩衫出嚟嘅？ 系， 其实佢咪翻咗屋企攞啊？嗰度搞， 其实啲人有笑，话你迷彩衫啫，屌佢都冇笠个头。其实你印象得个头应该仲系唔迷彩噶嘛？ 但是在动画里面他都是可以就咁成 为。是啊。是啊，即是这些不深究啦，是 啊。动画到处大个镜嘅，有啲好似啲薄纱咁样抌落嚟嘅，好似。 唔系，但是最初冇嘅，最初都系就咁变嘅。 系最初冇嗰个跳落嚟。 有咩新年想讲咩？ 佢应该咧，佢因为佢成身改造㗎嘛，咁佢应该就系本身个皮肤咧就已经系可以引。 迷彩嘅。 是啦，正常嚟讲佢动画版就应该係咁啦。咁然之后阿马仔话佢粒个镜嗰度呢，我初初都諗咗一段时间嘅，后咪我諗明啦，可能因为个对手啊，佢个对手都着咗呢个光学迷彩衫嘛。咁佢要睇佢嗰陣时候，可能佢本身睇唔到佢，佢要戴个装置。 哦，即係嗰个嘢唔系嗰个人嚟嘅，睇人嘅啫。 是啦，我觉得是咁啦。 好、okay. 哦、明白。 唔知啦，总之佢冇解释嘅。嗱，所以你话佢设 定。冇解释啦。 自己都解唔解啲设定嘅，咁你话设定好唔好啊，好简单啫。嗱其实我讲一样嘢啦，我不嬲都讲啦，科幻最忌互相即係自己打自己嘴巴，即係佢自己打自己。 即係或者自己都含糊嘅，係啦，即係设计呢啲。 你就算睇压井手嗰套其实一样有呢个问题嘅。不过佢嗰套呢就整体科技水平高啲啦 ,ok? 即係个世界观。但呢套呢个科技水平唔系咁高嘅，佢呢个世界。好啦，开头嗰陣呢大家见到佢点样改造嘅呢，佢係嗰啲脑啊嗰啲嘢呢自己飘落嚟自己挤落去嘅，不经人手嘅都唔需要任何机械嘅，即係自己融合嘅。好啦，咁你除非同我讲佢好明显唔係啦，后咪嗰个女人科学家想即係争啲想打针打死嗰陣，佢都要搵手揭开佢呀，都要用手整嘅，係咪佢后咪都要帮佢整完，即係佢修理嗰陣佢都要搵部机好似织嘢咁织返佢啲皮肤出嚟嘅。嗱，呢個第一就嗰啲皮膚一時就浸嘢就變出嚟，一時又要織出嚟。第一時咧，佢又隨便可以將個面拆出嚟嘅喎，要做乜嘢㗎？到底佢係一浸嘢嚟㗎，定係佢係一件件、一塊塊啊？你搞清楚 先。液態咁樣可以。 係啊，一時時嘅，一時時嘅。好啦，咁初頭你個科技做乜嘢鬼嘢？佢係飄咁樣，慢慢啲嘢自己組合。喂，咩科技啊？外星科技啊？喂，咁但係除非你同我講啦，開頭你睇嗰邊，唉，你唔好呃咗啦。原来咧系佢公司喺展销会嗰个 CG 个 opening 片头嚟嘅， 除非你咁 promotion video 啦，系啦 promotion video 啦。如果唔系，喂，嗰个科技简直系 impossible 啊！即系佢高度，因为啲嘢系飘埋嚟噶，成自己 系 啊。咁变咗你自己喺呢个科技水平上面咧，佢都一时时咁啊，变咗如果咧科幻上，如果你话咁样都仲叫高咧，咁啊唔好意思啦，你已经犯咗啲最基本嘅即系唔得嘅嘢吓，就咁、是、啦。咁啊、 明白， 所以只係賞心悅目呢套戲 ,ok, 但如果你真係你細究裏面啲設定呢，其實佢真係一時時得太緊要啊。好啦，咁如果佢拆咗塊面，佢塊面係一個殼嚟嘅，我就當你係先啦，咁咪應該好似即係元祖 Westworld 咁見到裏面係機器囉，即係好似 Terminator 咁裏面係個頭骨咁，咁應該見到隻眼珠喺度碌嚟碌去喎，唔係見到揭開仲係阿 Scarlett Johansson 隻眼嚟嘅，咁佢嗰個殼咗嚟做咩 㗎？ 唔会噶嘛，如果你拆咗块面出嚟，佢里边咪直情应该好核突咁见到个眼珠先。 嗯， 佢唔系噶，佢仲系 Sky 做一层嗰只眼嚟，仲有眼一毛噶。唉，咁呢啲咪就唔得咯。咁咪做乜啫？同埋嗰段嘢好无聊噶，佢又咩拆出嚟话啊 beautiful 啊咁。 做咩？ 我点知啊？我点知佢？ 佢懒系即系，唉，我唔知系机械人士点话，即系以再做人睇翻再做人咁样先靓咁咯，即系拆咗先靓。咁佢自己都系咁噶嘛。 唔系啊， 我谂有呢啲嘅。 佢系讲佢拆咗出嚟嗰个面好靓啊，唔系佢拆完嗰个样啊。佢睇住佢拆出嚟嗰块嘢，哦 ，beauty。 你睇住嗰块面话靓嘅，系明白。 系啊， 即系 名厂出品啊嘛，名牌啊，见到。 唔系啊，佢都系同一间厂噶。 即係佢可能佢又覺得 佢係失敗版，佢意思係咪話喂你改造得咁靚，我變咗一撇撇，我好似科學怪人咁樣嗰啲咯係嘛？ 唔知，總之我覺得 佢 塊面出嚟嗰度係為做而做。嗱呢一幕 係我都係有啲為做而做嘅，即係 sell 一 sell， 即係搶個畫面阿 Amazing 添。 唔係因為呢一幕冇啊，整手都冇呢一幕㗎，佢有除過塊面嚟嘅咩？ 冇啊，唔掹得甩嘅阿整手。 係啊，唔掹得甩㗎，咁嘅咩？係咯，咁佢嗰個就係多餘啦，有啲即係為。 為咗即係 show 啊，佢係一個 cyborg 咁專登咁樣整。咁而好啦，咁仲有喎，呢一個世界觀入面咧，佢就話阿數字係佢哋嘅第一個啊嘛。咁好，咁我當你係成功品第一個都好啦。咁但係即係話咧，應該喺個社會上面咧，唔係咁多人啊，係改造得太犀利嘅。咁你見到應該包括佢啲拍檔咁，仲係全人體嚟㗎啦。咁只不過大家加咗個插頭落去條頸度啫嘛，加個連線啫嘛。咁但係你好明顯，喂，唔係喎，但係你開頭一打啊嗰陣嗰啲殺手啊嗰啲咁，喂，佢肥低啲人塊面爛咗，其實都係機器咁。甚至乎嗰、那個佢嗰、那個喺度係咪停屍房嗰個女人啊？即係幫我哋喺度想整翻 嘅，係佢塊面都係可以掹咗出嚟噶嘛？ 佢塊面可以咁咁樣褪開咁啊，咁樣又得喂？咁到底佢個世界啲人改造咗幾多啊？咁你話佢就電黑魔咁入個腦裡啊？咁但其他人好似佢哋都改造得唔少喎、啊。咁邊 即係唔少？我諗個份額話唔少咯、啊。即係好似佢係叫第一個係咩靈魂擠入去全人造人人即係人造人度啦。咁其他啲人係人類就咩超能咩超人進化嘛，即係啲廣告 sell 咁嗰類咯。 其實你要裝啲機器落個肉體裏面咧，我諗係難過你成個腦真係個 機。係可以咁講，即係技術層面計係吧？ 嗱，你諗下啦，你諗下啦，我哋成日都笑噶啦，蒙面超人有咩成改造咗九啊幾個 percent， 改造咗九啊 percent 啊，你不如擠個腦落機人度啦，你咪無聊啊！ 系， 即系你谂下啦，你逐条骨拆佢出嚟，逐啲肌肉换，点解要咁啊？ 系成个切咗佢之后， 咪成个脑掹落去。 佢有句说话交代，佢话咩？将个灵魂低入人造人，比想象中难，所以试咗第九啊九个。即係嗰條女咪最後補完有咁有句對話咁咯，咁可能佢講話好難咯，又咩啊好多咩精神上又排斥啊，又控制唔到啊咁樣嗰啲又失控啊咁樣。 呢啲係 bullshit 嘅啫，你整嗰啲 係啱啱即係個設定嚟上嚟，佢咁鳩吹啫 係。唔係即係唔係啊？因為佢呢套佢就改咗，就唔係好似佢原本個世界，原本個世界係周圍啲人都改，好多人都改造曬嘅，即係其他人都係全個人改造曬，其實個腦都係電子腦嚟嘅。咁其實咧，佢喺個漫畫入邊咧，佢有講得好清楚咧，佢就係同銀河鐵道一樣咧，真係係有錢嘅人先可以將成個人改造曬嘅，因為你成個人改造曬，你就可以長生不老噶啦嘛。嗱，我唔知點解佢改造完仲係整翻自己係大叔樣啦，我改造完我整自己靚仔啦，係咪？ 全部靚仔靚女應該。 係啊，佢唔知點解嗰班政要個個都樣咁衰，原來都係改造人嚟嘅喎，我唔知點解啦。 嗯。 哇，回音都好勁啊，而家。 系啊， 我听翻自己讲嘢。喂，嗱，咪先，嗱，不打仲有冇嘢讲先？冇，我哋会继续讲落去噶啦。OK。 好啊，你哋继续啊，差唔多我都 thank you。咁啊，但系我即系总结啦，即系值得睇嘅《钢锯唔队》，净系睇佢特技，睇到娱乐都够晒嘅。但系如果而你真系想明白《钢锯唔队》嘅核心价值咧，咁啊睇漫画啦。 唔系，即系其实你可以睇漫画，都可以睇动画。咁佢各有表述嘅啫 ，OK， 各自表述嘅。 冇错。 咁又唔係話即係話即係一定係唔好，不過我意思即係如果大家講到去到咁嘅 level， 你講到係神作咁嘅 level 喎，即係你講到佢亞西莫夫啊，而家好似咁唔係咯 ，OK？ 明白。 係啦，哇唔得啊，真係好勁啊，嗰個回音。 真 係 好勁啊。 係咯，係咯，好，咁啊唔該， 好， 不打擾下個禮拜。 Thank you，thank you， 好，拜拜。 科幻片有咩科幻片？ 有咩科幻片？ 唔知喎，真係 好似冇喎。 下禮拜好似 佢冇乜路線 㗎，我等睇。 冇啊， 係咯，都冇乜嘅應該。 咁再睇啊，咁再睇啦， 咁再 好，唔該曬，不打先。 冇錯，好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好啦，咁我哋繼續講啊。咁啊，頭先錄音嗰陣，我冇提過嗰個草體數字個，即係幾時改造嗰樣嘢啊？我講下都唔記得，我哋傾偈陣講啊，定係錄音嗰陣講。 讲住紧嘅，讲一次。 讲一次啦，当冇讲啦。唔系，其实咁嘅，即系佢话，其实个时间大概系2029到30年左右嘅。咁就话佢嗰个公安九课成立啊嘛。咁其实佢嗰个所谓前传咧，即系嗰个所谓 arise， 其实佢应该就系讲翻佢嗰时点样成立嘅。咁就话所谓数字就其实系咩啊嘛？系即系陆军嗰啲军人嚟嘅。咁佢亦都即系亦都后屘咪升咗做少校咯。 系。 即係其實係三座啊，即係你都知道日本唔係叫少教， 係啊係啊， 即係你知啊，睇過 Eva 知啦，國城啊，咁國城係幾多啊？咁佢咪 啊三座啊，一位啊， 一位啊嘛，係咯，咪一位就已經係上位㗎啦，跟住咪升咗做三座，佢都係升咗做少教嘅，就好似 唔係，佢好似係係咪咧？係咪啊？係咪㗎？ 因為日本啲軍階佢係有一有某個位係唔同咗㗎嘛，所以我都係冇分。 最初係一位嗰個升咗做，唔係三位升咗做一位係嘛？ 唔係記得我就。 係嘛？係咯，唔記得。係啦，咁佢一樣啦，所以佢都係用呢啲名嘅，係啦，係就唔係叫少教，少教啲係鬼佬叫㗎嘛。咁總之逆翻翻嚟，佢而家個軍階就係少教啦。即其實是個軍階嚟嘅，係陸軍嗰啲嘅。好啦，咁嗰個 Arise 就講佢就好誇張嘅，即其實佢嗰個中間嗰個版本啦，即係嗰個神山嘅版本，就話佢係六歲嗰陣，因為一個飛機意外啊，咁啊成機人死曬啦，咁佢就即係佢就冇死，咁但係咧就即係唯有就出去攞翻個腦同埋個脊髓啊，可以就整翻做一個咁嘅。即成個都係機械人啦，即等於咁，所以佢話佢都係叫第一個整成咁樣嘅，就係咁啦。因為佢好細個已經整咗，咁就去到 Arise 就仲誇，成話都未出世咧，就已經係個杯托，即係喺個 B B 咁嗰陣啦，未出世已經係死咗，咁佢要維持佢就要擺落個，即係唔知咪整咗個機械 B B 佢啦嚇。 嚇，搞到 我唔知佢啦，即係佢係零歲已經改造咗嘅，咁係喺度咁樣啦，係啦。咁而呢個嘅草地聖子咧，就喺個漫畫入邊啊。 是 即是他说他最喜欢是什么呢，就是玩这个虚拟这个 VR 佬性爱游戏。是啊。是那今次这个就没有真的做出来的真人版，可能不敢做啊，好的。那就同女玩喎，即是 Lens 喎。 是啊。那啊哪个都没有啊，阿井守的版本都没有啊，成个男人咁啊，阿井守的版本。 阿井守那个就同男人玩啊，我很恐慌的。是啊。那么正常的是啊。因为都说阿巴特都話佢其實可能佢個真身其實可能是男人嚟㗎嘛。好，所以佢相中意同女人玩都啱咁樣。反而正常啊。不過冇啊，冇講過啦。總之其實呢喺以往作品入面，其實佢嘅真正身份都係比較神秘嘅。因為呢連佢所知道自己嘅所謂真正過去係咪真係真嘅呢，就係只不過係一個 story 嚟嘅，佢都唔知道。咁即草地數字呢個名都唔係佢嘅真名嚟嘅。係啊。咁反而呢一度呢佢就將佢改咗做，其實佢係即係佢都好大個先變啦，係咪你開頭抬佢做手術嗰陣。 係。 即係起碼係一個少女嚟啦。咪佢又調轉喎，呢度我覺得佢好似係由少女改做完變咗師奶喎。我覺得佢個 係呀係。 情緒唔高 嘅。捉佢嗰陣時都係好似少女咁樣。 係呀，即係佢最唔開心就係點樣整完之後變咗師奶囉。 係呀，變咗師奶。 點解唔整返係少女呢，我諗呢個佢最大嘅即係呢套戲最大嘅心結。 整返就落嚟 呀。係咪係整返就落嚟咪好囉。咁嗰個做嗰個係叫山本花織呀，但呢套戲入面其實個樣幾乎冇影到㗎。 基本上睇唔到。 係一唔係啵咗就冇影，就見啲頭髮咁㗎啫。係啦。咁做佢老母嗰個叫做陶井芬，即係其實都做過嗰個藝伎回憶錄，咁都係算係有啲名氣嘅日本女藝人。咁睇嚟呢佢哋都今次都幾重視，即係會搵咗幾多日本星啦，咁當然最大粒嗰粒日本星就係邊個一個叫咩北野武啊。 冇。 係。咁今次北野武竟然呢冇鏟咗個頭做地中海喎。係。即係佢係側邊撇起嘅，但係佢成個頭跟住側邊撇起啦，佢應該個卡通入面嘅地中海跟住側邊撇起㗎嘛。係。同埋好矮細嘅啫嘛，嗰個阿叔係。 是好細粒 嘅。咁呢度唔係嘅，呢度成個即係、黑幫咁嘅，即係仲好好打啲咁。咁你新年就話最討好就係巴特㗎嘛，係咪？ 係。 係啦，咁巴特 最鍾意佢呢個角色。 即係做嗰個邊位過嚟嘅兄弟？ 佢做嗰個其實你平時睇佢啲戲呢唔係好認得佢嘅樣子，係呢個人嚟嘅。 是 呢套戏是变到咁嘅样 子。平时唔系咁嘅样嘅。 是你冇咁 feel 到佢系呢个人。 呢个又系做呢个咩嘅啫 ,Game of Thrones 嘅啫，即系又系咩话 佢哋游戏。 但系佢有 咩呢个新呢套嘢生产演员㗎入面咗。 是啊，乜鬼人都嗰度嚟嘅，但系佢做咗啲咩戏嘅。喔 佢。 分開佢有做喎。 係啊係啊，其實佢都係即係 唔系，但系佢通常都系做啲唔系咁主角嗰啲嘅。 哦，即系都系做配角嘅。 系啊，佢连 Lucy 都有份嘅。 系咩？ 系。 哦，我知啊，佢分墟入边佢做比拉多，即系耶稣啊，耶稣审啊，耶稣嗰个啊。 嗯。 哦，系佢嚟嘅 ，OK。咁佢，哦 ，Lucy 入边佢系咩角色嚟嘅？ Lucy 入面啊，可能都唔系咁重要，佢呢度都冇名，即系冇个 link 去话佢系边个嚟。 阿 Richard 啊 ，Richard 啊， 吓 系咯，做一 Richard 啊， 唔知啊， 真唔知边个啊，边个 Richard 咧？ 咁佢反而佢早期啲就有做过下男主角咯。 哦， 吓，佢有套2010年，佢话有套叫阿卢啊。咁佢應該就係做過男主角，但係唔知咩嚟嘅。 R 即係唔係 L？ 嚇、啊！另外有套咩同年有套叫《美味家庭》，佢叫 Peter 啦，都係男啊，不過呢個男配角嚟嘅，但係有提名嘅。 哦。咁呢條友高唔高嘅咧？因為你巴特係好高噶嘛。 高唔高啊？佢喺套戲入面都 OK 咯。但是他真人高不高我不知道，你對著黑寡婦那你正常 黑寡婦那樣應該立到上無所謂了。 我看就不覺得他真的那麼高大咯， 是如果是看動畫的時候就好像高大的。 不是因為你那裡你草體數字都高很多啊。 阿巴特有187的。 是。 沒有兩米那就都187啦。 即是你說動畫版。 動畫設定 囉。OK。佢呢度應該冇啦。 唔好覺得咁高啦。 唔知我嗰時睇95年阿井守個版本佢嗰啲即係佢呢啲改造人呢話好鬼死重㗎成噸㗎。 吓 吓 唔知啊咁佢 怪得啲。唔怪得啲啊草體數字一嘢跳落嚟咁會踩爛咗地啦。 係呀即係佢咁重㗎。 唔係，因為佢本身有一個劇情，我記得係即係可能記錯，但係佢本身話有啲歌迷迷彩嗰班友走咗嚟，即係佢哋嗰度定 menu 咧入咗個 lift 度咧，佢話個 lift 嗰度突然間 check 到重咗好多嘢， 即 係睇唔到嘅，係啊， 唔係嗰個佢唔係話有成噸，即係唔係一個人有成噸，而係佢話嗰部車去到佢樓下嗰度啦，咁、那個壓力感應 field sense 到有成噸，咁佢話就算部車連埋個人，冇理由就有成噸咁重啊，咁樣咁咯。咁佢就懷疑係即係再多咗幾個人咁一齊入去。 係。 嗯。 哦，咁樣 ，OK。好啦，咁呢度嗰個叫做唯一一個最冇改造嗰個啦，即係淨係整咗插頭嗰、那個就叫做，即係佢好似日枕叫做咩德古沙，但其實嗰係日文名嚟噶嘛，叫咩護草啊。 吓 吓吓，系咯，咁呢度边个做啊？黄京汉啊，即系咪之前成日都有噶啦？啲人最唔中意睇佢啦嘛，系嘛？ 系嘛？ 佢美国队长都有份做啊，不过咁呢度我睇唔到咩。 ID 波第二集啊嘛， 系系系 ，Angel Baby 个咩啊？个阿叔定舅父嗰个嘛， 吓 嗰个咯，系咯。咁其實呢套戲應該有一樣嘢大家好唔鍾意嘅，因為佢個叫公安九科，聽到公安就唔 like 啦，好多人。 咁佢原作都係叫呢個名嗰陣 時。 係啊。係咁佢唔鍾意應該。 咁又冇乜反應嗰啲人。 哦，冇乜公安九科唔好好硬掩佢。 就另外 兩個九科啊嘛。 咁樣。咁嗰個喺銅鑼灣度，即係佢話嗰啲人唔鍾意呢個制度走咗出嚟，就喺嗰個圓形天橋啦，即其實唐街嗰度嘅，咁其實嗰度係咪影射佔中 咧？學啊！ 係咪拉嗰啲佔中啲友翻嚟改造？ 嗰陣時動畫版啲人又係黃姐啊嘛， 黃姐係 有班成班靚仔個揸住把黃色車， 係嘛？即係好有預言性啊嘛！ 係啊，話神作啊，所以 即係有預言性，即係所謂神作。喂，唔止啊，佢最大預言咪就有個女人嚇、都好打得下嘅，係咯，係咪而家預言到實現啦，係咪？有好得嘅女人，係咯，即係喺 上位， 係啦，喺香港好上位，係啦，係咪？哇！呢個預言真係最大喎。 點樣要套啊？又點樣抽翻嘢套到嘅？ 點都套到啦，係咪帶套啫嘛？係人都帶得嘅，係就係咁啦。咁啊，其實根本嗰度就唔係香港嚟嘅，即係其實應該嗰度係日本嚟嘅。 系啦，咁但系呢套戏佢反而咧好多招牌咧，佢就用日文嘅。 嗯嗯， 系啦，就冇好似到动画咁样直接用中文咯。 系咯， 啲招牌就好多用日文，即系你留意下猪肉档上面嗰啲字系写日文嘅。 系， 即系虽然唔系猪肉档啊，但系嗰个卖猪肉条嘅黑鬼啊，咁啊啲字系写日文啦。咁啦，咁啊大家睇翻啦，咁啊的确香港人睇咗几过瘾嘅，系啦，原来草剃素子翻屋企系翻丽德村。 系。 拜山去边度啊？荃湾坟场。 荃湾坟场。 咁啊，公安九货嗰个嘅基地嘅，即系个总部喺边度咧？ 文化中心。 文化中心 ，OK， 都几多呢啲嘢啦，系咯。 唔系啲人啊，话喺度系咁一路睇，不断喺戏院数紧佢啲景喺边度啊嘛，啲人系。 咁我个心都有数嘅，不过我唔会讲出嚟咯。 系啊，冇烦人啊。 即系唔系，其实可以一齐讲噶，成戏院人系嘛？ 系一齐嗌。 哇！ 嚟 一村啊！ 一齐嗌铜锣湾咁啊！ 系咯，系咯，咁啊唔知啦，即系大家铺引，原来喺度即系数景点，系啊， 系咯，其实唔系喺套戏度啊，个焦点， 系啊，唔系喺套戏度，系啦，咁啊 ，anyway， 咁啊都唔系我 OK， 套戏 OK， 比我想象中好噶啦，我预期好差噶最初，系啊，系啦，咁啊结果出咗嚟都啊都 OK， 都睇得下嘅，不过个故事啊。麻麻地啦，系咯，故事本身人啊，弱啲啦，系咯，因为始终你如果以个主线嚟查案，跟住副线慢慢查出自己身上，呢个 O K， 但系佢竟然用自己个身份作为主线咧，呢个唔系咁聪明咯，写得， 嗯，咁临尾系同动画完全唔同定点啊？如果动画嗰阵时系佢同个快女斯融合咗啊嘛？ 唔系啊，佢懒系搏翻落去个动画开头啫嘛。佢当然冇融合啦。 系， 即系呢度咪讲嗰个，佢嗰个唔系快女斯嚟嘅，佢嗰个其实都系佢前一号嘅机械人啫嘛，即系改造人啫嘛。 哦，即系呢个试验品上一个。 系，咁但系佢哋后屘翻到去嗰、那个，佢哋嗰个咩铜锣湾嗰个天桥嗰、那个庙嗰度，咪佢咪。即咪知道佢係原來佢條仔囉。 嗯。 係囉。即嗰啲咁嘅衰嘢囉。係囉。咁啊冇呀，都係死咗佢隔離咁啦。係囉。咁樣囉。 即佢嗰啲位好多都好多嘢都好重現嘅。 咪佢重現，但佢最近好多位又唔係一樣嘛。你話 重現大改咗囉啲嘢。有啲細。 斯坦克掩住個頭嗰個係呀，草地數字唔係嗰條友㗎嘛。 係呀。 係囉。咁即係佢專登做啦，好多嘢做返，咁但係又唔係嗰個，即係唔係個古仔唔係咁樣搞，即係咁個感覺好精神分裂㗎。係 啊， 睇 返一樣畫面重現咗，但係個古仔唔係講嗰啲㗎嘛。 唔係個感覺有啲似咩？似嗰啲韓國嗰啲呀，韓國嗰啲呢整嗰啲咪啲高達啊，馬莎除咗面具係阿寶呀，係啦，啲魔蟹太空飛呀，咁嘅有冇睇過？係。隻位機你呀，喺个山度爆出嚟超级机械人啊嗰啲，你话咩搞咩咯？精神分裂嘅真系睇到，就系呢只 feel 啊！ 吓， 喂，可能佢最成功就系咁啊！睇到你成个人咧，即精神分裂， 分唔到啊，边度打边度 啊？我喺边度啊？咁啊，好投入到噶，即系佢哋嗰个山头世界，所以佢拍咗嘢咁啊，即系 唔知啊，又系唔系？头先其实提过就系话佢。其实原本有讲，即系佢呢啲古仔，咪话即系呢类型，咪讲话其实系机械啲科技进步唔好嘅，系吓、啊，即系佢本身系 question 紧，即系呢啲样嘢，咁就带嚟啲罪案或咩咁嘅，即系但系拖到啲 fans 系好热捧呢啲嘅，反而系中意嗰啲人。 咩意思啊？ 咪好中意佢嗰个世界咯，即系可以升华到咁样呢个科技咁样啊嘛。 咁而家啲人系噶。 是调转嘛，同佢即叫你唔好啊，咁佢嗰班人系好想咁噶，但系发现， 咁而家啲人对连线啊，或者即系将个精神即系叫做上载， 超越个肉体啊嘛，唔想再留喺个肉体度啊嘛，其实 系啊，即系呢啲系佢哋好，即系其实呢样嘢嬉皮士时代都有啦，所以咪要剔嘢咯，系咪？即系佢哋觉得系一种精神嘅提升嚟噶。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呢？不是，即是事实上你是搞坏了个脑子嘛。 是。 你是提升了，你搞清楚。你提升了只是一种 feeling 来的。 是。 不是，即是你不用的，很简单的嘛。你将个头是这么揈，自己揈自己的头都有。 好难闻的嘛。 都有那个 feeling 的。 唔係好暈咁啊，暈妥妥咁去揈曬曬佢咁 嘅嘢。嗱，你頭先問啦，嗰、那個其實唔係咩快女師嚟嘅，嗰、那個、其實個角色叫九世啊。係。 係 九世英雄啊，全名叫做幾 勁。係，即係佢本身呢套嘢冇嗰個動畫版入邊嗰時嗰度嗰個快女師呢個角色嘅。 佢都未講到嗰度。 係，即係佢呢個係做咗個畫面，但係其實係之前咁嘅。 即係佢做阿快女師啲嘢，但係佢係嗰個九世英雄咯，即係嗰個咩個別的十一人裏邊嗰個。 嚇。 係咯。即係其實嗰個就係、是，即係應該呢度係咪即係等於係佢嗰個卡通入邊啊？即係嗰個電視卡入邊嗰個同佢，咪同佢一齊空難其中另一個人咯，好似係。 係。 咁所以佢呢個咪整到變咗好似係同佢有以前係識咁咁咯。 嗯。 咁你佢呢度冇講個法律師，更加冇咩少年男嗰啲嘢啊？點會有？ 啊冇。 咁未講到，即係如果佢呢套嘢成功咧，下一集就或者會講翻啊。咁第一集，但係嗰啲所有嘢佢都做咗咯，點？ 但係佢做曬所有畫面，咁點樣整啲畫面出嚟？ 冇嘅，咁啊下集可能直接就消滅男咯。 咪下一集直情唔使做配音講個第二個故仔得啦，因為畫面都做咗咯。唔知佢啦，即係我就覺得好怪咯，即係個故事就完全同個畫面就唔同咁，即係呢個點解有人可以咁樣做嘅咧？咁即係為咗重現啲畫面，係咁重現啲畫面咁咯。 系啊，我就见到佢系咁，即系所有预告片佢都系咁不断重演条画面。 系啊，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好中意呢套动画咧，咁的确，就算我中唔中意都好啦。咁我见佢啲画面敢重现，即系我净系睇个重现度咧，喺画面上有几好嘅。 嗯。 不过即系点解个故事系完全讲第二个故仔咯，系咁嘅。咁啊，中意嘅朋友都可以睇嘅，呢套我睇啊，绝对要睇嘅，系啦。 咁啊，同埋你如果系普通人入场咧，呢套佢哋会 OK 咯。因为佢又未至于 睇 个旧心嗰啲嘢吓，系啊系啊，咁 吓 咁你嗰啲啊打啊个景啊又得噶咁样，咁佢哋咪 OK 啊 ？OK OK， 即系又见到咁多香港景咁，已经好 系啊， 系咪？ 系咯， 系咯， 唔系呢样嘢香港都摆噶，所以套嘢就算做成点，佢有香港景，佢又入到去就好兴奋噶啦，会 系咯，黑寡妇原都系住丽德村，咁几亲民咧，系咪？系咯。又可能又唔識買廁紙咁係咪？好，咁啊，有冇嘢想補充啊？我都講到攰。 嗯，冇乜。 冇乜。嗱，咁有啲人就有唔鍾意佢呢個即係換即係換個鬼婆做呢個角色嘅，即係意思係鬼佬都有啲人唔鍾意嘅。 係，嗯。 係啊，咁所以呢個就。即系大家压井手有好多口出嚟搏斥噶嘛，咁先黑人憎啊！ 唉，咁阿井手好似响到反抗喎，你赖咩都？ 系啊，即系佢话点解唔可以啊嘛，系啊，冇乜唔可以嘅，系咯、 啊。我呢个就唔系问题嘅，我觉得。 你喺压井手嘅眼中拍你爆，佢搞成一坨屎咁，你咩唔可以啫？系嘛、 啊？ 即系佢都可以成个特车二货可以 copy 一次咁就话，但系佢话佢就系第三代啊。 系咯、 啊。唔得。 唔系我啲人，但系又全部对应翻嗰啲人啊，连个名都差唔多啊，要 名都系一样嘅，唔系差唔多，咁都得嘅。OK， 咁对佢嚟讲有咩系唔可以啫？吓， 系， 因为佢所有嘢都系属于系一种载体，佢承载佢想话俾你听嘅嘢啫嘛。其实佢唔系好认真咁去想拍一套戏或者讲个故仔俾你听嘅，佢个目的系要将佢嗰啲政治谂法啊，咩虚假嘅和平啊，系嘛？ 呢个最啱，佢套套戏都摆落去嘅。 呢啲咪废话咧，就想话俾你听，即系其实佢好似一个政党，但系佢有虚构嘅。 系啊，佢唔系实质咁做啊。 咁做咩？唔系，即系佢谂嗰样嘢系虚构啊。 系。 咁你讲人咩啫？嗰样嘢根本就唔系现实嘅，系嘛？废话嚟噶嘛？咁你嗰样嘢你当故事讲俾我听，我唔区，但系你唔好夹硬要我即系信你嗰套嘢咯。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好。即係佢咪真係好似啲宣傳片咁啫嘛，搞咁多嘢做咩啫？咪為咗宣揚佢嗰套諗法咯。即係佢唔理嗰個係一個宗教啊，定係傳銷啊，一樣啫嘛。咁你嗰樣嘢，喂，咁樣起碼你係真嘅先啦。你嗰樣嘢係一個虛構，你宣傳嚟做咩啫？即 係你會。但係最大禍係佢拎嚟宣傳嘅嘢，佢原本嗰樣嘢唔係佢喎。佢攞咗人哋啲嘢之後，走去宣傳佢自己啲嘢，跟住話係自己 嘅。咁、但係你唔好理喎。嗰班咁嘅睇完班就當係佢嘅喎， 係 啊，都上咗神台啊嘛，大佬係嘛？咁但係咧，佢呢幾師徒我就不嬲都唔 buy， 雖然佢係動畫出身，但係我覺得佢哋已經其實佢哋係背叛咗動畫呢樣嘢㗎啦。即係其實佢咪同阿宮崎駿哋咪打對台㗎囉，佢哋講嗰啲嘢。 係。 即係其實佢哋自己咪有崇尚科技。 係啊。 佢哋希望用即係用電腦嚟製作動畫㗎嘛。 係代替人唔使做啊，做 嘅。即係遲啲直情個電腦自己畫埋啦嘛。 係啊，唔使佢做啊。佢哋係收錢就得。 唔知啊，唉，咁你咪搞囉。咁所以宮崎駿對呢啲咁嘅嘢咪佢咪話唉末日都唔遠啊咁啊嘛。 嗯。 係囉，上次咪有條友喺面前示範話咩你整嗰隻唔知喪屍係咩地下爛嘅，佢咪鬧佢啊嘛。 嗯。 係囉。即係話末日都唔遠嘛，話而家啲人點解咁樣諗嘢㗎嘛。算啦，咁你咪諗啦，諗多啲啦，係啦，咁咪搞死佢 ,ok? 咁但係我見阿神山呢而家又冇喎，有啲整就整下又整返啊整返正常喎，點解呢正常。 對死咗一次就冇咁準喎，去到下。 死咗一次邊次死咗一次呢 咪009一次唔係死得好勁咩 ?009? 國產啊 咩唔係佢嗰套009啊，好似全獅子仔嗰套。我就未做之前仲嚟香港訪問講到點勁點勁㗎，我 周星馳新作國產009啫。吓、 啊。大內密探啊定係。 係囉。咪好似係咪有嘅呢 吓、啊、有咁嘅角色。 咪係咪古天樂地做過啊 喔、 哦。好似喔係009 啊。 00咩啊 唔同 係 009 啊 零零咩？唔好搭声啊，咪听唔到啊，完全。 系 零零咩话？马仔讲嘅。 哦，唔知啊，咪009咪佢做嘅嗰套，上次。 好似系啊，系嘛？ 系咯。 阿周星驰系008啊嘛，咪009咯就。 吓，好似系啊， 有做过嘅原来。哦，好嘢啊，嗰套系咯，你系讲紧嗰套？ 系唔知啊。 陈山做导演噶，古天乐主演啊。 主演。 系嘛？ 唔知喎。 咁神山而家新嗰代系咩嚟嘅咧？好似系手绘嘅喎，变翻， 嗯， 系嘛？ 唔知啊，睇笔直啊，佢哋条水喉射劲啲，咪全CG啊？ 系咩？唔系条水喉冇钱先全CG咩？ 咩啊？ 冇钱 要唔要？ 唔 系咁啊！而家啲如果冇钱啲CG好核突噶喎，唔系咩？ 系佢冇核突咯，佢 系咯。 我见佢电视版成日咩喎？做下崩壞啊，跟住啲車畫到好似啲 game 咁樣喎。game 可以 好好 cheap 嗰啲 game 啦，梗係講。 係再停留返近時嗰啲 CG 嗰啲。 係囉。咁我見佢而家好似新作就好似即係係反而畫囉。 吓、 啊。叫乜鬼嘢嗰度。 咪好似係咪而家其實本身都係變咗係合成咗啊？收攰同 CG 好似就好啲啊，啲人瘦啲啊，你全 啲 嗰啲人瘦啊。 學生妹咁攬住隻好似玩具熊咁嘅嘢嚟咯。 嗰隻叫咩？五歲機啊，我不為人。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咪？即係反而翻轉頭畫翻咁好咯，咪好事咯呢啲嚇。 咁咩穿越時空的少女咁嘅 feel 嘅。 冇錯啦，就係嗰種咁嘅 feel 嘅。是但是好啊咁返返轉頭做返手繪㗎嘛係咪 嗯 嗯。起碼咪你 CG 係攞嚟即係配合啊做下景啊嗰啲 ,ok 嘅即係整靚佢冇問題嘅啫。即係佢唔好佢哋成日幻想呢個卡通人物唔使畫啊。 係。 係啊。即係呢個我覺得好即係好差㗎係啊。咁樣。anyway, 咁睇啊 ,ok, 冇咩係我唔想講。即其實本來咁好多係想講咁冇，有冇嘢補充啊？或者馬仔記唔記得之前我哋傾過啲咩？我唔記得啦。 差唔多啊，其實 差唔多。 其實係啊，咁都係 fans 中意得好緊要就好中意咯。因為我覺得《攻殼機動隊》咁、我自己普通嘅，因為我其實嗰陣時睇完咧，即係睇嗰陣時睇 VCD 嘅九幾年嗰陣時，咁睇完之後我覺得啲畫面係幾靚嘅，咁但係個故仔。就悶咯，跟住我又唔係特別鍾意佢呢啲咁嘅嘢，個粗體數字成個馬腦咁，我冇興趣咯。 我直情唔知嗰係女嚟嘅，睇完咯。 我係成日睇我成個馬腦咁。 唔係男人嚟嘅咩？我 係跟住佢後尾嗰時，如果95年版嗰時，個法律師係男人，最好一個勁老牛聲嘅聲優配嘅，我就唔記得邊個啊。跟住後尾合我睇，跟住。唔係變咗，但係又變咗 變咗女人聲。但係波尼係女㗎嘛。 係啊，但係合我睇就又係女人聲喎。 咁樣。 係啊，即係但係呢個新版嗰陣時啊，咪有 2.0 嘅出咗。係。嗰陣時重新配個音台，整靚咗啲 CG 嗰啲咧，跟住但係嗰個法律師入變咗女人聲。 我你話揾下咩啊？邊個啊？ 我唔知咩娘子啊，即係配啊黑白卡嗰個。 係啊，即係揸卡俾你嗰個。 哈哈，即係佢變咗佢配法律師，變咗女聲嘅就。 喂，大隊威佢而家日本咧，都係揾翻日本嗰啲聲優， 即係原班人馬。 原不係啊，原裝嗰班聲優去配翻呢套戲喎。 係。 係咯。 咁樣變咗一路睇嗰時候，好似睇翻動畫咁啊！ 係嘛？ 啲聲係，如果係去睇本版，應該會。 可能佢哋咁會 enjoy 少少啦。 可能會啊。 唔係，同埋你以呢個製作級數嚟講，這個冇問題，絕對係。 係咯。 這個製作級數，只不過揾翻。動畫當時嗰啲配音啫，咁、這、呢、個這個相對好平啫嘛， 嗯， 啊你揾翻明星配咪仲貴咯， 係， 咁咧，咁啊 OK， 呢套都總體嚟講，如果純粹當戲一套睇係 OK 嘅，不過即係唔好吹到咁高咯， 係， 咪其實同你的名字一樣啫，我的名字我都覺得好睇啊，但係好睇同你講到神作，喂， 係啊係啊。唔係咁，佢呢套電影版佢都冇話咩嘅，佢話神作係近年阿鄭手九五年嗰套嘅啫。 我都覺得唔係啊嘛。 係我講冇嘢嘅，我普通啊。 唔係完全唔覺得咩神作，唔好意思。咁你侍郎正宗咧，嗱頭先阿筆打走咗，佢話想講阿仙術，冇講到啦。咁我睇咧，係你講你講。 係我睇咗少少嗰陣時漫畫，喺馬洲刊嗰時立過呢套咯。 哦，点 但系我唔系好知佢讲乜嘅，我就见到佢好怪咁，又可以将条友即系可以变咗个卷轴咁样吞落肚嗰啲咁嘅嘢。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科幻就系玩神仙嘅。 系啊系啊， 唔系咁得唔得意嘅？不过嗰套唔算好成功咯。 系， 唔算成功啦，嗰套系咪？ 系冇乜特别话咩啊？跟住我见到又系咯，又系有科幻咯，呢啲武器咁，但系又有神仙，又识变大噶嘛。 系啊。嗰、那個比較怪啲，係啊。咁我自己啊最中意啊《蘋果核戰》，《蘋果核戰》佢係佢好早期作品咯。 嗯。 好似係佢咪第二作咧？佢最初係《Batman》，即係講個女機械人啊，好似《Terminator》咁嘅。 哦，你話嗰陣時有套 OVA 咩《爆走甲 M66》嗰套？ 係啊，就係嗰套啦，就係嗰套。咁啊，佢跟住已經係《蘋果核戰》，《蘋果核戰》我啊覺得好睇好多。因為佢正常啲，咁佢女主角係人嚟嘅啫嘛， 係 鬼妹仔咁咯，唔係而家變咗大嬸㗎，唔知點解啊？ 係大好多，跟住收女啊！ 唔係佢細路女款，佢冇話佢好細個嘅，但係佢有啲 baby face 咁。 係， 但係啲身材又好勁喎， 係 完全不能夠想象嘅。不過唔知啊，是但啦，係咯。咁啊，跟住佢又有個神高神大嘅機械人同佢一齊嘅。咁但係原來嗰人係機械人嚟嘅，改造嘅，即 係嗰個反應係人。 即係其實係人。改造到變咗咁咯， 系。 咁我就覺得佢反而係表達到嗰種整個人改到變咗，話我睇落成個機械咁嘅咁，即係佢受咗傷入醫院，我唔係入廠整。 唔係好笑喎，我唔記得佢揾燈帶綁住瞓醫院嘅，奇怪。 咩？因為佢其實都仲可能有啲身體嘅嘢入面咯。 嗯。 但係佢外邊睇已經係成個好似機械咁。咁但係佢兩個就係情侶嚟喎。 嗯。 啊、我好中意呢個咁嘅美女與野獸嘅組合。咁同埋佢嗰個就係講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咁，本來係啲剩餘嘅部隊，咁但後屘就發覺有個新政府成立，就係、是、啲奧林匹斯係嘛？ 係， 好似 係。咁佢裏面嗰啲管理人咧就係、是、啲人造人嚟嘅，但係佢啲人造人係即係唔係機械啊？即係其實係即係嗱，佢就咪似咩咯？似翻Blade Runner 咯，係嘛？即係其實嗰啲都係即係 DNA 改造人咁咯，係嘛？ 嗯， 唔係機械人嚟㗎，嗰啲應該如果我冇理解錯啊嘛， 應該嗰啲係。 咁就但呢兩樣嘢到咧係佢咪去對比呢兩樣嘢咯，好似， 嗯， 佢就唔係將人同機械去對比，佢反而機械都冇乜對比喎，咪佢個拍檔又冇嘢喎，佢正常同佢哋一齊打嘅啫喎，咁後屘我都見到佢有第二啲人都有變咗咁嘅，即係都唔係得佢一個係咁嘅，原來都係啊，即係有啲人可能都係受咗重傷都會改到變咗咁，咁同埋佢呢度最正就係佢有嗰個強化服啊嘛，那個強化服即係著咗落去之後，即係嗰、那個。佢係搭咗兩隻手仔上咁噶， 係 咁佢呢個係喺呢啲方面係做得好早已經玩緊呢啲嘢嘅，即係一個作品咯。咁其實動畫化就動畫化咗好多次㗎啦，咁甚至話吳宇森都整咗集㗎，係 但係全 CG 嗰啲好似。 CG 啦，係咯係咯，早期嗰啲就畫啦，咁甚至乎有一個就變咗大嬸喎，就即係玩得好真人樣㗎啦，嗰個叫叫厚啲嗰套啦，係咯。 係。 咁但係從來都冇真係真人化過咯。其實我成日覺得呢套戲呢一個作品真人化會更加好睇咯。 係啦。 咁但可惜呢個作品就喺鬼佬就唔係算係好受歡迎咯。 唔係，因為其實之前我哋講過，其實係啲鬼佬將佢女曬薄啊嘛，咁佢呢度調轉個男人變咗咁嘅樣，佢冇興趣咯。 唔係佢呢個機械人係太子機人啊。 係啊，係。 你睇落去佢咪成幾似鋼之煉金術士啫嘛，仲唔係？有一個高，有一個矮，一個鐵甲咁樣，係咩？ 係，跟住佢嗰個即係個男朋友嗰個頭啊，成個兔仔咁啊嘛。係 啦。 有隻鏡頭，有兩隻兔耳咁 啊。係啊，兔仔佢都係咁話佢嘅，兔仔。 之前嗰套乜鬼嘢？又有機械人，又咩？有隻兔耳仔咁嗰、那個。 邊個咧？ 鬼佬嗰套咧。 鬼佬有兔耳仔。 係，佢有啊，唔記得咗嗰套叫咩啦？但係即係講佢又係嗰個機械人嚟嘅，但係有個 AI 即係好似人咁樣咧。 哦，你講阿 Chappy 啊？係係係係。嗰個叫咩？叫做 Chappy 咯，我唔記得中香港叫咩。 我唔記得中文叫咩。 即係 D9 那個導演那套 導演那個是啊，那套不知道香港叫什麼是 啊，是 就是那套都是這個樣子，不過他那隻就瘦的，但是頭就差，即是都是有兩套耳仔的， 所以其實你是要看就看回時郎正宗那些東西咯，我覺得看什麼鬼壓正手浪氣垃圾，我覺得 吓，唔知啊，咁佢包装得好啊，啲人中意个包装啊。 整首我中意嗰啲嘢咧，好早噶啦，就是、做山天女福星嗰时嗰啲。咁佢做 Park Labor 嗰啲都 OK 嘅，即系连卡通嗰啲咯。 嗯， 系咯。咁你话 Park Labor 二嗰套电影其实已经开始走波入魔噶啦。 嗰阵时我睇到拗晒头，唔好睇噶，成日喺度嘥咗成半套时间，佢喺度系咁劲讲话咩，要宣扬佢嗰个。话呢个和平系假咁样，佢咁样整啲嘢嗰度。 系啊，即系要扮嘢咯，扮高级咯，跟住搭好多人咧，以为你搭嗰啲咁嘅名词搭得多就劲，其实嗰啲系废话嚟，你搭完冇意义啊，嗰堆嘢。 吓， 唔系作一大堆嘢出嚟，或者搭一大堆啲好深嘅嘢出嚟，就即系呢叫抛书包啊。OK， 即系你 嗰时。第一集嗰陣時电影版虽然都系打得少咁，但系我嗰时个古仔我反而都仲 OK 嘅嗰时。 未講拍呢把第一 集，拍呢把第一集劇場版咯。 嗰、哦那個即係靈色嗰個嘛。 靈色嗰個失控嗰、那個其實嗰個音，佢嗰個音頻咯，即係個啲風吹到受風球定咩以上，跟住就會產生嗰個波段，跟住令到啲 OS 產生嗰、那個令到部機子喐啊嘛。係，我都個古仔仲 OK 嘅嗰時我睇到。 都 OK 嘅。 嚇嚇，跟住但係佢第二個講嘅嘢，我真係覺得拗曬頭，完全係唔知做咩。 唔係，即係好靚嘅呢樣整得 ，OK， 亦都好有 feel 嘅，即係好有感覺嘅，即係嗰啲畫面咯， 係啊，同埋佢啲係啊，即係做嗰個效果，成套嘢個氣氛又可以連貫咁樣一路做，咁佢一向都有嘅呢啲。 連貫啊，拍你把二套電影同個電視或者之前啲作品好唔連貫 嘅。唔係，我連貫意思係佢嗰套嘢自己做嗰陣時啊。 套嘢 ，OK。 吓、啊，即系佢一套剧场版入边做嗰阵时个气氛就可以连贯到嘅、 哦。一个闷嘅气氛当然好连贯嘅。 系啊，即系嗰阵可以咁样。即系但系佢成套嘢讲啲嘢同埋噏嗰啲嘢，我又好 Q 闷嘅。所以嗰阵时其实工学点解睇完我唔好睇，因为我觉得好闷嘅。 因为所有闷嘅气氛都系一个气氛闷啊嘛。你将十套或者一百套闷嘅戏咧，乱咁剪埋一齐都好连贯嘅，因为都系嗰个气氛。嗱。咁有人講咁你 Ava 唔悶 ，Ava 其實佢係沉鬱，但其實唔係悶咯。 嗯， 即係佢又可以突然間又傻嘅玩下煮飯仔嘅，一陣咧又唔知道做乜嘅，啲人坐喺度又唔講嘢嘅，突然間佢又喺度打得好勁，唔係，但佢調和到啊， 唔係係個調可以變到咯，但阿井守啲係唔得噶，我覺得佢個調 渣，即係其實 佢如果一變調咧，咪變咗而家個拍呢把真人版嗰啲咁咯。 即係大家成日以為咧，即係好似你睇啲港漫咁樣，畫成千條線落去嗰啲叫做畫工。如果佢畫工真係得咧，係單一條線就勾到個人出嚟噶啦。 嗯， 唔使畫成千條嘅，嗰啲千條線係要嚟遮醜嘅啫。OK， 咁你個古仔如果係寫得好咧，其實深入淺出㗎。 即係你可以呢其實好多嘢講，但係呢就好似看似好簡單，嘩，但你 dab 落去呢越來越多嘢 dab 咗出嚟，呢啲咪叫好囉。即係你又可以好簡單而明嘅，但係呢其實後面有好多嘢嘅，去俾你去 dab。喂，呢啲唔係呀，係好多嘢但係唔知做乜㗎。即係成日啲人以為呢睇唔明先勁呀，睇唔明咪勁呀，睇唔明咪表達能力差囉。咁叫勁咩？啊，你試下作文啦，人哋唔知寫乜啦，俾100分你定俾0分你呀，好簡單㗎嘛。啊，算啦，即係而家啲人成日將呢啲咁嘅嘢神化係咪，即係如果咁講，即係話日本人都唔係咁即係咁戇居囉，即係佢哋都開始知道呢啲唔係話咁神級啦，係咪呀？ 唔知我成日我自己本身就神作定義冇話咩神神作，係我覺得係即係本經典囉，係呀，都係話 即係你呢個作品能否成為以後嘅一個經典，經典意思即係你成為一個典範啊，佢俾後面啲人去即係去模仿啊嘛，或者你創造咗啲嘢出嚟啊嘛，咁所以點解即係啲人成日唔明㗎，做咩日本三大動畫就係大和號、高達同 Eva， 咁你唔明我好難講俾你聽嘅。即係佢哋好多嗰時就係用佢自己嘅喜好，即係好似話你中意刀劍神域就點解刀劍神域唔係，中意 Marcos 又話點解 Marcos 唔係。我唔係話你嗰套嘢好差，但你嗰套嘢去唔到呢個地位囉，就咁簡單㗎嘛。因為你對個後世嘅影響啊，你唔及呢三套嘢。甚至呢三套嘢係有開創性嘅。OK？ 嗯。 即係一個好原始嗰種開創性啊。OK？咁而你其他啲可能你都係佢個類型上面再去改變㗎嘛。咁你唔係嗰個類型嘅叫第一作㗎嘛。就係、是、咁簡單㗎嘛。係好難講俾大家聽嘅，呢啲其實你自己研究一下啦，係囉。咪我講你都冇用㗎，你都唔知我噏乜。 係咪太你就算話咩好掂咁樣，其實每套作品佢係嗰樣嘢好掂㗎，都有缺點㗎，每個都係咁㗎，就唔會話咩神作冇缺點呢度乜都正晒㗎，唔會囉，我覺得。 我咁好多缺點，你高達都有缺點㗎，幾多？ 係呀，你本身會啲老虎會射炮咁樣，啲雷射眼咁射出去。 因為個重點唔喺呢度㗎嘛。 係囉，我就話即係每套嘢實有㗎，你唔會話嗰套嘢一定咁話即係無敵嘅呢套嘢乜都正咁樣，唔會囉，我覺得。 唔係，佢就將佢神化㗎嘛，唔係套嘢係神啦。 係囉。 即係你都可以將只雞變咗神化㗎。是吧，有些人都將啲女神化變成女神囉。 是咩都話神囉，而家最封神呀，又咩人做唔到佢做到係神囉，或者。 其實係班人自己鍾意做兵㗎嘛。 嗯。 是吧，冇人做兵就邊有娘娘啫。 係。 是吧，咁係班友自己啲心態差，咁佢成日咩都封神，身咩封咩神嘅。即係呢啲我又唔知幾時開始，咪由賭神開始。 唔知喎，真係佢好鍾意咩都神㗎嘛。 乜都神啊。 係啊，乜都係神嚟㗎嘛。啲女神周街咁個都話女神㗎嘛。 係咪嗰啲扒神啊。好多豬扒都話女神㗎，大佬係咪 吓，唔知啊，最佢個變咗起嗰個題係神，好似周街都係㗎，變咗係。 呢個係 Scarlett 做輕神㗎嘛。 醫神。 我成日覺得佢今次呢個身形呢係可以即係因而可以做佢替身㗎囉。都唔怪， 我唔知呢個身形呢肥返好似嗰陣時 Under Skin 嗰陣時咁肥嘅，佢都。 都肥過好似。 嗯，咁佢件衫穿住嘅，但係總之都係好似嗰陣時咁樣頭咩浸晒咁嘅身形 喎。但係我見佢而家套新嘅搞笑片呢，搞笑佢喎，即係成班女咁跟住唔知其實結婚定乜鬼，跟住佢有個叫咗個舞男返嚟跳舞，點知嗰個肥婆一撲撲咪砸死佢。真係笑片啊呢啲大佬，砸死人。真係死咗喎，講佢跟住佢唔知點算呢，毀屍滅跡好定咩，嗰個咪故事。咁其中一個啊 ,Sky 做 Anson, 咁好瘦喎。即係又變返好 fit 喎。點解你拍到笑片反而咁正嘅， 咪都係睇時間啦。 睇時間。 係啱撞期嗰陣時肥緊呢，冇辦法正唔受講唔知啦，拍緊嘢。 但係呢套戲佢唔係好重視呀。 真係唔知喎，但係因為佢只話咗佢做呢個角色嘅，唔係 咁唔都會話唔鍾意呀。 吓，唔知喎，第一套衫做咗咁肥，要衬翻啊，改唔到势啊，做咗啊，套衫冇再做咁啊。 咩意思？ 咪即系整大咗啊，系。 整大即系塞啲嘢落，塞啲棉胎落，收翻胀啊。 系唔啱胀咁，直系咁胀咁，边个胀都咁肥啊？咁佢嗰度就算瘦都搵啲嘢摄翻去啊嘛。 唔 知，我唔真係唔好，但我嗰套衫嘅設計嗱，佢講到嗰套衫係好犀利嘅，用咗好多唔同物料咁樣做，或者技術上係，但係個設計好差咯。 唔就個樣好衰咯，就係知道得出嘅結果。 係啊，個樣好衰嘅，即係阿景甜嗰件靚啲，我見到。我見到景甜都有著喎。 唔係，我件瘦啲咯，著咗。 唔係嗰件好瘦，係咯。嗰件芭蕾舞衫嚟嘛，基本上，但係唔知咩肉色噶嘛，嗰人見到以為佢冇著啊嘛。係 啊。 嗰件仲唔係歌學迷彩衫？係。係咯。咁做嗰件咪得咯？點解要即係其實呢件衫有咩咁要做到咁嘅？嗱，佢呢套戲咧好追求咧做嗰啲即係道具嘅。 係。 嗰個精神上係好，但係其實你睇嗰陣咧，你又唔覺嘅。 係。 即係你睇咗好似覺得係 C G 咁喎。 係。即係你話嗰啲機械人嗰啲。 係咯，即係佢初頭嗰副骨架啊，咁包括佢呢件衫啊，咁全部用實物嚟重現，但係做咗出嚟你又冇乜即係實際實物嘅感覺啊。 嗯。 咁點解會咁嘅咧？咁其實你做呢啲咁嘅 pops 係嘛，即係呢啲咁嘅道具，只不過就係為咗有個實感出嚟噶嘛。即係點解做完出嚟咁假咧？ 係咪因為佢用臨尾後做後期時執得太勁？ 我唔知道啊，或者有機會係啊。 系咯，执到边就可以假咁咯，变咗份嘢。果龙、 啊，明明真人电影执到变为睇紧卡通啊。 系咯， 唔系佢哋初都话噶，想将阿 Sky 做一阵个样执到变咗一个亚洲人啊嘛。 系咯，咁样。 咁后屘先话放弃，喂唔好搞呢咁嘅嘢咯。 系， 唉，唔好理佢啦，算啦，系咯。咁啊，系啦，睇一睇啦，系啦，我呢套戏睇下绝对冇问题，不过即系大家唔好太沉迷佢里边讲嗰啲嘢吓，即系其实真系唔系好嘢嚟嘅，我谂佢里边讲嗰啲。其实叫你系咁上网嗰啲啊嘛，咁就深潜啊嘛，系咯。嗱，其实佢嗰度潜水咧，系同佢嗰啲，即系嗰个就系潜入去人嘅意识嗰样嘢系有关系嘅。 系， 因为后尾阿士郎正宗都有个另一个卡通嘅，即系有漫画，但后尾画咗卡通嘅，佢叫唔知老潜唔知乜鬼嘢，我唔记得咗个戏名。 系， 我搵翻先。即係佢其中一個新呢個作品咯，即係都唔係好新嘅啦 ，OK， 即係早啲啦嚇，都冇呢度咁舊啊。 嗯， 即係叫做乜鬼嘢咧？叫 RD 啊，潛腦調查室啊。 係。 係啊。咁啊，第一樣最開心嘅套啊，咁啊，但係又冇人睇嘅。 我冇，比較上其實上正宗喺香港嘅，唔係話咩嘅就係啲人。 唔係我哋嗰時咧出名。 系，我就 O K 嘅嗰时。 而家呢班人咧，反而系唔识佢嘅。 系啊，唔识佢冇啊。 奇怪，识压井手就唔识赵正忠喎。 嗯，吓、 啊。即系其实实质系睇呢个咩啊？呢、這个《鹿鼎记》啊，睇咗周星驰。 哦，系睇咗周星驰啊嘛。唔系，我问过系，即系九十后咧，我问佢你嗰啲金融嗰啲睇咩？佢全部睇电影版嘅 话。系，仲要系周星驰版。 唔系系咩？周星驰啊，或者睇最多咪睇。唔係最多都係立過咪近時啊張偉健嗰啲囉。 張偉健嘅做咗金融 咪做韋小寶啊。 哦韋小寶 ,ok。 即係佢最多睇嗰啲囉，即係其余嗰啲佢完全即係舊嗰啲話咩佢都唔知啊，即係原裝嗰啲有多都冇睇電視嘅咩嗰啲。 佢知唔知金融啫？ 喂知道個名囉、 啊。咁、哦、都好啲侍郎正宗咁佢哋唔知啊。 喔侍郎正宗我定唔知啊呢個。 知啊好慘啊大佬。所以算啦，冇辦法啦。有啲人又睇嘢又不聞根由，咁其實我哋節目就係專講翻啲根由俾大家聽，所以我哋可以執笠噶。我哋一個稽古節目嚟噶嘛，其實考古節目嚟咯。好啦，咁有咩考古啊？仲講完咩？講完啦，考下第二。 講完啦。 喂，咁講啦，講兩個，講翻兩個另外一套戲啊，咩卡通嗰套叫做謝你啊。 係，在這個世界角落中找到。 在這世界角落中找到我，咁啊講翻兩句啊，新年，因為得你睇咗就我哋都係。 系，咁系啊，本身谂住阿北打睇下会唔会睇到啊，但系佢都睇唔到。 啊，呢套基本上冇乜人有兴趣喎，唔好意思。 佢都话热门啊。 唔系，即系佢冇睇，不过对个 topic 系即系觉得会闷。 系啊，系觉得会闷。 咁但系其实咧， 咁但系其实我睇嗰阵时就觉得，咦，佢都将佢嗰件事本身，就算你真人版拍咗出嚟啊，都系。感觉上是闷的嘛，但是他这套就不会咯。即是个电影版就。 新人那套 就都 穿警子那套呢有点像阿信的故事的那个 feel。 是啊是啊。 是啊。那但这套拍出来呢就怎么样呢？ 呢度拍咗出嚟就都个感觉系几即系生活向啊，同埋系新啲嘅。 系 啊，你冇唔系咁沉郁嘅嗰件事。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咪反而唔好 咧？嗱，如果你话即系讲对个原著嚟讲，就我觉得梗系唔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要迎合翻依家啲觀眾嚟講，就有少少好似工學咁樣，咁我都覺得咁如果佢哋普通人睇嘅話，咪會 OK 咯。 哦，咁即其實呢套都啱一般觀眾嘅，唔悶嘅。 啱啊，啱啊。我睇佢依家嗰個啲即係每一場次嗰啲人咧，其實都多嘅喎，幾滿嘅喎。 哦。 係啊，咁但係就通常係即場咯，佢哋係即場咯。 哦、 就唔係買定飛嗰啲就少啲嘅， 即係即場即睇，其實就唔 係 睇。OK， 明白。咁即係大家的前設就即係唔好諗住睇日本仔點撲街啊，點樣俾原子彈炸死啦，完全唔著墨喺呢啲嘢度嘅。 哦，如果你想睇呢啲嘅話，就睇翻電視版嗰、那個。 我唔係呢個要睇翻咩啊？睇呢、這個再見螢火蟲啊。 哦。 即係佢諗住睇呢啲定係咪睇呢個啱啊？ 吓，嗯， 系咯。咁呢套就反而系讲点面对，即系呢个战祸啊，人 系啦系啦，好正面嘅啲信息， 咁样好。好啊，咁啊睇下啦，睇下睇下。咁但系画得靓唔靓？啲公仔好似好怪咁样啲样。 如果你系睇唔惯嗰种画风咧，就会真系觉得好古怪嘅。系啊，同埋咧好搞笑嘅，佢唔知点解成日啲人咧条颈咧系90度嘅。 咩意思啊？ 吓、啊，即系耷咗落嚟嘅咯。 90度？ 系啊。 断咗骨嘅咯，90度大佬。唔系即系坐机啊嘛。 唔知点解，即系佢好多时佢哋个动作会系咁样样咯。 即系坐好机啊嘛。 系啊，差唔多啦。 或者是第三視圖啊，個頭基本上喺個心口嘅。 係啊，唔知點解係咁。 我就見佢 隻手 好大隻㗎。嚇、 啊！ 板好大隻㗎，我見到佢畫到。 好大隻？ 我睇佢畫係咯。 嗯。 即係畫佢成個人嗰陣啊，即係見到成個人嗰陣啊。 係。 佢淨係畫隻手係腳真係冇，佢成個人嗰陣咁大隻手大隻腳嘅。 系啊系啊，啲比例怪怪地。 系咯，咁但好唔好睇啊？好睇嘅， 好睇。 好，咁但其实唔系好多戏院做嘅啫，系嘛？呢、這个 IFC 有啦，香港好似得，系嘛？ 系啊，唔系好多戏院做嘅咋，得。 系啦 ，Grand City。但系都算系咁啦，吓咩奥运啊？咩？Austin 啊，尖沙咀啊，油麻地啊嗰啲咯，即系你话旺角想搵嚟睇，应该都冇啊。观塘啊， 咁港岛区 啊，旺角有啊，油麻地嘅电脑中电影中心。 系咁港岛咧？ 港岛啊，哇，港岛啊，搞掉！港岛就得呢个中环嘅 ISC 啊，真系 得嗰度啦，即系我冇 记错。 OK， 好嘅。好啦，咁啊，好啦，讲完呢个啦，好，仲有冇？ 啊，唔系，咁佢呢套咧，反而嗰个战，即系打弱嗰打仗啦嘅时候咧，嗰、那个临场感系几劲嘅。 吓、 啊，啲炮嗰啲声啊 ，bang bang 嗰啲咧，系啊，呢、這个系几劲。 即系轰炸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 咁但系你又话佢哋都唔惯晒嘅，话嗰个老嘢。 唔系，咁系之后啫。 哦。 即系佢初嗰阵时都好惊嘅吓，咁同埋佢系咯。是打到饼饭咁佢哋驚咁就唔算话好驚咁就。 咁你话佢嗰个睇船嗰度㗎嗰隻唔係大和号嚟喎，你话嗰隻咩 睇船喔，唔係有大和号，但係你Chayla 影出嚟嗰隻就即係比较见得多啲嗰隻就唔係囉。 喔。 係啦。 喔咁样。OK。但就純粹係即係喺個岸度及到咁嘅啫，即係冇。 係啊係啊係啊。 是啊，唔係睇呢啲。 唔係話特登帶佢去睇嘅。 哦，咁樣 OK， 好。係啦，咁就睇啦，呢個戰爭題材啊嘛，咁係咯，其實是作品嚟嘅，基本上咁啊睇下第一 日 咁嘅文青啫，睇啦，係啦，好啱文青啦呢套嘅。 系咯，抗日人士啊，睇法唔啱啦，系，因为仲冇见到日本仔死得几惨。 冇。 好，好，咁啊好，有冇第二样？讲完未？ 嗯，冇啦，戏就应该我系咁多。 咁佢点啊？跟住讲下个咩先啊？讲下个玩具系咪玩具展定咩？嗰个叫做 嗰、那个叫做玩具博咩？玩具贩售展啊？ 哦， 系啦，玩具收藏加贩售展。 介绍下， 系 仲有喎，其实 仲有今日咯。 好，介绍下 啊，可能听到个节目嗰阵时候都完咗啦，系。咁佢就係喺呢個九龍塘九龍觀塘嘅興業街四號 就位。九龍塘啊，咁都得。 對。 觀塘。 係。觀塘，係。咁喺個The Wave， 其實呢我初初以為佢又要搭 lift 上去定點啦，原來唔係。你喺地下嗰度一上个扶手电梯就已经到噶。 哦，咁样 系啦。 咁有咩睇咧？有咩睇嘅？散货？ 散货啊，都有啲嘅。咁佢都系即系基本上摆得喺嗰度，啲嘢都系卖嘅。 哦。 除咗只大超人之外啦，咁我哋都拍咗好多啲片嗰啲，咁大家可以上网吓、去翻我哋 Facebook 群组嗰度都有得睇翻啦。 咁你都基本介紹一下有啲咩 啊，咁佢入邊就主要係葉偉清啦，佢就會長時間就喺度同大家交流嘅，同埋佢會應該係你買佢嗰個畫集呢，佢就會畫返張畫送俾你咁啦。 喔，咁樣。 係啊。 台上都陸續有嘉賓上台去即係講嘢喎，咁又例如有啲咩 是啊，咁琴日咁我就聽咗佢哋嗰個特攝玩具分享會啊。咁就係馮志峰啦、大帥啦同埋太帥佢哋一齊喺度講嘅。 咁就攞啲大膠啊呢咁嘢出嚟。 係啦係啦，佢最主要就係講嗰個叫做叫咩 鐵金剛。 鐵金剛係啦。 鐵金剛唔係啊，詹士邦喎。 是不是那個是一隻紅色的全紅色的機械 巴倫，但大家應該都很少看過特攝那個，應該都是看過那個卡通版，即 是好像紙巾揼那套， 紙巾揼老翻 不用動的，但是坐在裡面也可以， 不是就是那個紙巾揼那個導演，不是就是那個而已，都是他的，他喜歡搞一些這樣的無厘頭東西的，最喜歡的咁又係攞咗人哋套嘢就亂玩㗎咋嘛，即係除咗嗰隻叫鐵金剛之外都冇乜關係，佢打功夫㗎嘛。咁嗰條特攝版嗰隻呢就唔會打功夫嘅，喐得好頓㗎啲係咪，唔知打勁嘅都係一個紅色嘅機人嚟嘅。咁百變龍即係應該係同百變龍嘅兄弟作嚟嘅。 嗯。 如果大家有冇印象紅卜卜嘅咁啊。咁啊呢啲咁嘅特攝機械人就唔係好多嘅啫，當年係啦。咁都係大鐵人啦、即係幾套嘅啫，主要都係。 嗯。 咁 Giant Robot 都係耐啲嘅。咁後面咪即係衍生咗啲戰隊嗰啲囉，即係戰隊度繼續即係有呢、這個Reincarnation 啦，即係轉世咗係戰隊嗰度。咪因為佢唔係東影嗰啲㗎，唔記得邊間嘢拍㗎。冇咗嗰間公司而家好似。咁早前佢哋咪香港咪整咗隻自己整咗隻鐵金剛大膠囉。佢好似都有擺到 show 啊，好似 係佢咪就係阿太歲有份做嘅咯。 唔係直情佢做咩有份做啫，但係你好似嗰個有第二個人嘅，冇第二個人啊嘛，佢一個人整嘅啫。咁樣啦，咁其實就係即係呢啲就好，即係你真係鍾意玩具嘅情懷，咪玩呢隻咯，係咪？係咯，你嗰啲流嗰啲嚇，鍾意有咁貴玩咁貴嗰啲，咪玩古天樂嗰隻咯。一味買 Hot Toys 啦，即係你唔識玩就玩嗰啲咯，係嘛？你真係識玩就玩呢啲咯，即係呢啲佢哋覺得冇價值噶嘛，係咪？即係一般人。 咁係咯，咁佢呢個展除咗舞台係除咗呢一個訪問之外，就仲有呢、這個假面製造啊， 嘅特攝演出。係。 哦。 係啊，咁就但係呢個就比較早啲嘢嘅時間，會係一開場就係佢哋先啦，即係點零鐘、點零兩點鐘嗰段時間。 有啲 cosplay 也上嚟分享下啦。 係啊，係啦、啊。 咁其實都正嘅，即係呢個就真係俾即係真真正正鍾意玩啲即係真係玩玩具呀，即係玩具唔係嗰啲即係平時玩嗰啲嘅，即係你係儲呢種比較有價值，即係價值唔係講錢呀、啊、大佬。即係佢有個歷史嘅價值啦，即係好有記 憶。係呀係呀。 即係呢一堆囉。我想問下呢、這個萬爾文到呢同呢個東西同呢個玩具博覽有咩關係嘅呢？玩具 博覽。哦，佢咪影咗張相囉。 就係咁 我實體上我就係見到呢樣囉。 咦咁可以周街咩人都拎下佢咁。 咁唔知呀。 係囉。即係佢有冇識唔識係咩呀。 我唔知呀呢個人。 anyway, 係囉。好。咁有冇呀冇啊， 嗯， 有咩得着啊？今次去睇咗呢个，有冇话识咗啲乜嘢，学到啲乜嘢咁啊？即系嗰啲讲座啊，啲咩？ 其实都真系佢哋真系讲翻好多嗰啲旧作品啊，即系其实有啲似我哋咁样啊嘛，吓讲翻啲咩吴勇士啊等等嗰啲，即系好旧嘅特摄吓嗰啲嘅来源啊咁样。 唔算好旧噶啦，其实呢啲 吓 再旧都有啊。 嗯，系。咁一线，另外就佢入面嗰啲玩具咧，大部分啲价钱其实都 O K 嘅。啊，如果你系真系炒开或者吓、啊、玩开啦，咁、啊、其实你都知嗰啲价钱系咦平过出边嘅，真系，即系唔系嗰啲吓 C W 啊之类嗰啲咧，或者动漫展嗰啲咁。诶、欸，仲贵喺出面嘅，唔买嗰啲咯。 即系呢度咧，如果大家有啲咩以前冇买啊，或者以前放咗，哎呀，但系好可惜，想拥有翻啊，咁呢度都适合嘅。你会搵到好多即系都本身都系有啲收藏价值嘅玩具啦，好多都即系唔系流嘅啲嘢。 系啊系啊，同埋即系 唔系话即系有啲垃圾想清货，唔系嗰种。 系啊系啊， 唔系嗰种，即系你知有啲玩具只系专清货。 系，专系咁。 散货场呢度唔系散货场嘅，啲嘢系宝嚟嘅。OK， 系 就咁啦。咁同埋你里边可能你都会搣到其他啲即系对玩具好有热爱嘅朋友，可以倾下偈交流下，咁就系咁咯。 系啊系啊，佢虽然个地方就比较细啲啦，但系啲档系几密嘅，同埋你即系可以接触到嗰啲档主咁样，你系可以喺度大家倾下偈咁样，即系唔系嗰啲散货场咧，即系见到你系唔系买走啦咁样，嗰啲唔系嗰啲咯。 冇错。咁可能你老亦都有其他嘅 fans 啊，咁都系中意呢啲嘢啊，咁都啱噶，即系搞多啲呢啲，咁大家可以有啲交流啊嘛。 系， 即系你真正嘅交流啊，呢啲系，但系大佬 系啊系啊， 唔系连线啊，连一线唔代表交流啊，系头先冇讲过呢样嘢。啊，发仔头先冇讲过。 啊，冇 一阵讲讲啊，可以继续讲。 哦，唔系呢个留翻下礼拜讲嘅。 点解咧？点解咧？ 啊，留翻啊！ 哦，你想总 啊？铁血完咗之后先讲啊，呢、這个 会唔会下礼拜你会唔会放假噶？唔会啊。 哦，系讲埋呢个先啦。 讲埋呢个先。 要放假咯。 好，即系总结下先讲啊！即系连咗线就唔代表你乜嘢嘅，打通咗电话都唔代表乜嘢嘅， 系、啊、 所以而家咁 可能大家你讲英文，我讲中文，咁沟通唔到嘅啫。 唔系，即系大家咁 focus 喺嗰个连线呢件事上面咧，其实而家已经实现咗噶啦。 系， 即系唔使等大家有咩超能力啊、读心术或者新类型人啊，唔使噶啦吓。即系而家基本上有 internet， 咁但系代表咩？代表咪个个反而 shut down 咗自己喺自己对住自己个手机咯。 系， 咁大家又冇去沟通咧，咁其实系一样咩一回事咧？咁真正新类型人嘅概念系乜嘢咧？下个礼拜讲啦。好啦，咁就讲完咯。算係啦，介紹咗大家啦，有個好正嘅一個玩具嘅收藏嘅展覽，一個販賣日嚇。 即係如果下次佢再搞嘅，我哋會繼續報嘅。 即係佢有展覽嘅，佢都唔係淨係賣嘢嘅，即係有啲舊玩具啊，咁喺個箱度咁見到有啲玻璃櫃咁 啊。係啊，係啊，係啊。但係點解嗰啲好似都有價錢？ 唔係佢呢個咧比較兼顧到啲嘅，即係佢舊同新同埋賣咧都有嘅。咁你中意你嗰飯咧，其實去到都可以叫做行下台睇下台傾下偈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其餘嗰啲錢咧好多咧，一係就係、是。即係齋擺喺度，冇人同你講，你自己睇完都知做咩啦。一係咧就係齋散貨咁是打中，咁呢個你兩樣都包含咗有咯。 佢有做到少少交流性咯，的確係咯。 係咯。 不過雖然係咁咧，見佢哋講完都冇乜人問問題，好多都係聽下算。冇辦法啦，係香港人係咁，個參與性唔高，大家都。 嗯。算是咁啦，呢、這個都算有啲人問下嘢啦，但係有啲真係問問題嗰陣時， 咪有啲係即係入到嚟睇下咩賣，即刻走噶， 係啊， 係即係睇下冇啲嘢執到可以炒啊， 嗯，嚇唔知係咯， 即係我最唔中意嘅，好咁大家睇啊， 好 咁啊，同埋留意翻啦，係啦，一眾呢一班搞手嘅都係好中意玩具， 係，嗯， 好啊，好咁啊，講咩？講碼頭啊嘛， 係四月一號啊。 讲四月一号先啊，好，四月一号愚人节，哇，犀利啊，愚人生啊，简直啊，几多嗰啲咁嘅产品抌出嚟嗰啲假新闻咧，即系大家都知假嘅，因为真系笑到碌地嘅好多嘢啊嘛，得先讲咩咧，就系勇者王， 系， 咁佢系攞嗰只食碗出嚟玩嘢啦，咁点解幅图，咦，点解合体嗰啲动物直系动物嚟嘅喂？ 系有啲異犬報恩啊！ 系啦， 星仔走天涯啲狗咁样，后边做啲咩咁？ 嗰对脚就系无端端有两只狗咁，一只就系啦，一只犬報恩嗰只啦，一只就系啦，星仔走天涯嗰只表演狗啊！咁啊，膊头系咩嚟嘅咧？ 我真系唔知道，有只海鱼喺后边啊， 唔知乜鬼嘢咁咧？ 唔系，即系嗰只鲸鱼喺背脊啊，即系 鲸鱼喺背脊， 做咗只翼咁嘅，跟住佢好似 系。 咁當然啦，佢最注目嘅咩就係嗰只獅子係咩嚟嘅？只獅子竟然係呢個可愛小碗熊啊！ 係 啊，咁唯一咧，佢喺模型度實現出嚟，亦都係得只可愛小碗熊嘅啫，就將個獅子頭換咗碗熊頭，就係咁啦。咁就最 但係條尾點解翻前面嘅？ 所以其實就合咗睇就條尾啊，發咗去前面變咗碌嘢啊！ 係咯，點解佢生喺前面？ 知佢做咩都幾奇嚟嘅呢個。咁但係呢個就係人一睇都知玩嘢係搞笑嘅。咁有啲係玩得認真啲嘅，有啲 系， 系嘛？景田嗰啲啊， 系景田啊， 有好多得喎，景田犀利喎。 景田宇宙观啊，然后就系 例如话蝙蝠侠唔怕喷 ，Bad Girl 啊， 系啊， 边个做景田做啊？你呢一睇都 即系又话系阿芭芭拉会变咗做中美混血儿啊？ 系有中美咩？ 唔知喎，佢话嘅 有混血咩？ 唔知啊，冇啊，咁但系佢系搵佢做啊。 系啦，咁呢个系咪迪士尼？系咪都系佢做啊？花木兰咧要 系啊， 套套都揾佢喎，要大佬。咁下次工学唔真就揾佢做啊，草剃数字啦。 吓， 跟住佢都咁恨着嗰套波纹彩妆，自己都整套芭蕾舞装扮喺度。 系， 我都贴晒上群组噶啦，大家睇啊。系，咁啊唔止啦，除咗呢个之外咧，有个好搞笑嘅，个叫即系嗰个咩东尼咩未咩记话，即系啊 东尼剑游记。 布袋戏嗰度，咁又无端端 cos 咗嗰个即系嗰个叫乜鬼嘢？嗰个叫做 刀剑乱舞。 刀剑乱舞系啦，咁系一班好美型嘅男仔咁噶嘛，啲女好中意。咁佢竟然用咗嗰啲布袋戏咧，整佢哋嗰啲装喺度打。咁但系冇睇过系咪啊 ，Sunny？ 因为我话俾你听，真演冇得睇啊。 系啊系啊，过咗十二点佢就铲咗啦。 系啦，竟然都系条片。咁啊冇办法，贴咗出嚟都睇唔到大家。但系我系睇过下嘅，我系喺四月一号睇过下。咁啊有啲相嘅，系咯。咁佢整翻佢嗰个头，咁有个金嗰个水咁喺度咁样。 靓噶，呢个如果佢真系出嘅话，我谂啲女都要尖叫到飞起。 真系成套衫做翻出嚟嘅，系咯。咁我谂呢个就用重本啲啦，大佬，起码做翻个木偶啫，最屌。 搵 两个木偶啫，要咁又要真系要拍噶，始终系咪先？ 嗯， 咁呢个玩嘢玩得尽啲，呢个咁仲有咩？死侍肯定有玩嘢系嘛？ 死侍嗰个系之前嘅嘛？唔系系咪四日 落水嗰就唔系四月一号嘅？ 啊，之前啊，住 我之前系咪有啲相啊？死侍都整蛊啲人嘅咩？ 我唔系嗰个系啲人自己整嘅应该， 即系唔系嘅，我啲人自己整嘅，即系搵啲公仔自己整嘅。 系啊系啊。 好，咁有咩其他？我最近有好多嘢抌出嚟，今年。 咪 就是阿景甜嗰个咪嗰个咩魔法咯， 哈利波特 罗纳魔世界，系哈利波特变咗。 哈利波特 讲啦，呢个 魔魔法世界，讲过，唔系真系讲好讲到好似癫咁。吓、 啊，整啊，系啊，文武自己吹出嚟嘅原来。 我真系唔系美国。 系啊，咁咪贴咗喺佢嗰个哈利波特仙境嗰度啊。 唔係，我提議佢應該唔係用佢屋水，應該用佢啊景甜扮哪吒咁樣會比較配合啲咯。佢貼嗰張唔啱嘅，張係普通武俠片嘅，唔啱呢個 feel。哪吒都比較魔法世界啲。 唔知喎，咪全部景甜做曬所有戲都。 唔係咁個造型，係啊，哪吒張有冇睇過先？ 我有。 哇，好嘢啊嗰張。係。 幾 衰。係咯。 即咁多呢相嘅你去。 夠曬魚人啦，佢專登噶嘛。 系， 点解影埋啲咁嘅相吓下你咯？咁点解芭蕾舞衫要光学迷彩，要肉色？ 系啊，点解扮咗咁嘅 样？咪吓下你咯？乜都睇完之后有 noise 嘛？啊，冇着啊咁嗰啲。 咁啊，仲有呢个地狱少女啊，系话会出呢个天国少女。 吓咩嚟噶？ 啊，咪都系四月一号嗰啲玩嘅嘢。 天国少女系边个嚟嘅啫？ 啊，唔系都系佢， 都系佢嚟噶。 啊，不过就有对天，即系有对天使翼，同埋即系件衫漂白嘅咯。佢原本件衫黑色噶嘛。 O K。 嗯。有冇？哦，唔系，我见到佢本身之前有廿四号贴咗话，咸蛋超人捞嗰个索尼子 吓， 系啊。跟住我索尼兹变咗成套衫，变咗咸蛋超人咯，变咗身咁样，但个头就系索尼兹。 你讲个女戴个耳筒耳机咁 啊嘛？啊，粉红色嘅个身材好肥，好爆嗰个咧。 见过。 系佢两个水袋孭上身嗰个咧。 两个米仔，两包米。 哈哈，咁佢嗰个本身话系2106年四月四号啊，每周。咩日七時放鬆我話 M78 星雲啊，係啊， 喺78 M78 星雲放鬆 嚇，唔知啊，佢話咩？佢喺度寫就係因為唔知咩奧特索尼子喎，係啊，咁佢都整咗啲圖咁樣，又有啲變身眼鏡啊啲咁嘅嘢，都係畫嘅一部。係 圖喎，我睇過係片嚟嘅喎。 片嚟嘅咩？我唔知喎，佢有幅，我冇睇過片喎，佢就係有幅圖喺度 嘅。佢真係有變身，真係喐得㗎嗰條片。 咁係咪你有嗰條片你要 send 返俾我。 我又喺網度睇完，我唔知邊度睇㗎喎。四月一號嚟嘅可能冇咗㗎啦。 係呀，即係可能四月一號限定㗎全部。 係囉。即係總之好多啲咁嘅搞笑嘢呀日本。 係。 仲有 冇呀？學咪 XA 囉。有外傳劇嘛。阿桂里又唔知去咗邊個世界又再打過嘛話。全十二話嘛，2036年推出喎，但係。咁樣。係啊。唔係，最唔知好鬼死多啊，係。 冇啊，最搞笑係今日你話冇人 post 今日嗰集，無別真係出嚟呢個先搞笑喎。 唔係今朝冇啊，係啊。 咩事去拜山啊，大家。 唔知去咗拜山好似唔知係咪啲人。唔係咁頭先我睇咗呢係有人 post 嗰啲片段出嚟喎，就係，但係成套嘢冇人擺喎，我就見到。 我今日去咗荃灣墳場撞下黑寡婦啊。 吓， 又揾下佢嗰个坟啊，大佬。 系。 佢拜边个啊？ 咪写用英文写到系数字啊嘛。 系啊。 系有打洞写啊，好怪啊，大佬。即英文字但系打洞噶嘛，系咪啊？系咪咁有冇记错？ 系啊系啊。 系咯，好奇嚟噶嘛。 英文字啊， 佢仲。我认下嗰个位啊，去晒荃灣坟场啫。琴晚睇完。 唔系 XA 我睇佢片段其實都係即係上即係佢嗰度變咗呢令到個編年史令到周街啲人可以有個變身卡嘅但係佢一撳嗰個卡呢就變曬型嘅即係可以變嗰個量產型 無 面超人嘅。咁喺度打怪咁佢班友咁佢阿主角哋想阻止佢但係跟住阿護士呢因為上集呢我又講咪話佢係壞嘅咁但係佢哋講呢話係俾個新社長洗腦嘅咁我唔知啦都。 即係佢唔係本來係壞就扮即係俾佢洗腦擺入去嗰度做好人即係佢係而家先俾佢洗腦。 係啦因為我上去睇我冇字幕版我覺得我睇呀咁佢講話其實係應該係即係佢哋話咁係其實嗰個新社長都係怪嚟嘅咁佢嗰個有個能力可以洗腦咁就洗咗啊 护士咁啊，变咗帮佢哋。咁佢而家变咗个响度咁咧，就叫嗰班友玩呢个编年史游戏。 哦， 咁啊叫佢话可以抢啊，即系主角佢哋啲武器走嚟打嘅。咁啊变咗啊，主角咪俾佢嗰班友走去抢卡咯。 见到主角哋唔认得噶啦。 可以冇理到佢咁咯。 即系唔识。 佢咪照喺上宫边，即系讲嘢又跳舞咁样教班又点样玩个游戏咁啊？ 咁佢咪变咗真系好似啊三个五入边啊嗰个蓝色蝴蝶、那個？ 系、啊、有少少啊，系啊。 哦。 即系好似我响度咁教嗰班宅男点样玩啊嘛，跟住嗰班宅男咪变咗身之后系咁冲住咁样。佢平时啲武器就系得把短刀，跟住把刀可以变枪射嘅。 即系而家佢变咗呢个 smart 兵嘅 bring lady。 哈哈。咁佢嗰个咪班友最尾咪抢咗阿主角啲武器走去打怪咁样，跟住但系阿帕拉德嘅临尾咪变身变 perfect puzzle， 跟住之后出绝招嘅全部踢到佢变翻原形之后，咪过消失晒。 咁系咪下一集啊？护士变身啊？ 下集轮到系啊，护士变咗佢嗰个无面超人状态啊，系啊， 有个拉打 poppy 啊， 系啊。咁啊，好似即係每一集都有啲嘢咁 OK 嘅呢、這個就，即係。咁同埋有我收消息係啊，嗰個尼可啊，即係嗰個天才打機嗰條女都會變嘅。 我咁你既然個個都變得，佢會變。 係啊，變咗個量產型，但係佢嗰個特別唔同，有戴劇帽嘅佢。 即係佢 嗰 單嗰頂原本嗰頂劇帽。 係啊。 咁樣，佢都唔知喺邊度揞翻出嚟，見佢而家都冇戴。 哦，唔係，我記得佢好似唔係戴落去黐上個頭頂度咁，好似我見到。 咁奇怪。 即系黑白相，我睇唔清楚嘅。咁佢嗰个头肯定戴唔到顶帽啦，正常变咗身。 系，哦，咁冇嘢嘅顶帽通常有两个 size。咁你之前啦，阿 Skull 啊，即系嗰个骷髅头咧，即系即系长太郎个师傅都系咁噶啦。 系。 咁佢肯定佢戴落嗰个皮套嗰、那个嗰顶帽大啲噶嘛？应该。 系咯，冇有头一样，身都冧啊，唔会。 白衣嗰阵系一样，同一顶帽戴唔落噶。咁你做大少少戴翻落去你又唔觉嘅係囉。 嗯。 OK， 好咁我再睇下做乜嘢。喂咁点啊讲啲话头咪快啲啊。 係话头啊拉屎口啊。 好嘢咁有呢个蜘蛛侠就爱回家係啦。 係咁啲人係闹嘅睇完呢个片。 点解呢 做片头。 冇咩 佢话劇透喎佢话之前睇佢嗰隻船断开两截跟住佢嗰啲蜘蛛缠住。跟住覺得好緊張，跟住想諗住套戲入面先睇，即係點樣解決定咩？咁佢套呢、這個預告就講埋啊 ，Iron Man 真係救佢，咁佢話好掃興咯，啲人講啊。 咁呢套戲都話俾你聽，呢套係蜘蛛俠喎，掃唔掃興啊？ 係啊，都幾掃興啊！佢哋佢早連啲預告都冇睇噶嘛，成話。 咁佢又睇？ 唔知道。 愛回家咁走入去啊？係 嘛？應該個畫頭播愛回家。 因為佢咧又講佢，即係個預告度又講啊 ，Iron Man 好嬲，跟住又收翻件衫，跟住 係啊 係啊係啊，跟住、之後咧就喺度講翻我對爆搞笑嘅，話咩如果冇套衫就乜都唔係，咁佢又話如果係咁，你又冇資格有啲套衫咁啊？係係啊，即係佢本身無端可以 Iron Man 第三集嗰啲咁嘅嘢啊嘛，擺咗落去咁樣講，佢講翻啊嘛。 咁啊，秃鹰咧，阿 Michael Keaton 有咩立場咧？ 吓、啊，佢咪话啲有钱佬唔使理佢哋咁，佢好似中意做咩做咩咁得噶，即系佢话个世界变咗咁样，跟住好似佢用啲高科技去犯罪都好似冇人睇咁咯。 佢唔系有钱佬嚟噶， 我唔知系咪喎，咁佢可能都系可能咩啩，可能有少少关系啩，但系即系佢好似话其实个背景系有少同啊，即系点讲咧？佢有高科技可以做坏人都得噶嘛，同啲即系佢点解要变好人咁样？ 嗯 系、okay. 啊，即系唔使有咗呢啲嘢，唔使一定要表人可以变坏人。 我就觉得佢会唔会就系一个想教坏佢，一个想教好佢咧？即系有一个系天使，一个魔鬼咁，系咪咁咧？即系以前一啲好老土嘅卡通咧，突然间只天使出嚟劝你做好人，跟住突然间有只恶魔出嚟，即系好细只嘅嗰只，即系翻嗰个人个样嚟嘅。咁啊，恶魔咪走嚟教佢做坏事，系咪咁咧？系咪嗰个秃鹰就成日想教坏啊蜘蛛侠，即系走去做坏人？企喺佢嗰边，咁啊睇 Iron Man 成日掹佢做好人，佢咪讲啲咁嘅嘢嘅咧？ 教佢做人有道理 啊！会唔会有啲似系咁啊？睇个画头， 系咁同埋个画头其实有另外一个第二号嗰个敌人嘅。 哦， 啊，边个咩 Soccer？ 咩？ 即系佢喺个巴士度突然间有个嘢咁戳，跟住有啲波，有啲震动波咁打到阿蜘蛛成话。 哦，系啊，即系仲有第二个敌人嘅。 系有啊，之前好似都有讲呢个敌人有嘅，咁佢啲套片有。 避开影去造型嘅。 唔系咁，如果系咁，通常一套戏所有出就冇噶咯，即系好似啲犀牛人嗰啲咁嘅咯。 就是、应该 系 啦，即系 好 配啊， 系咯，好配。 应该都系副啊，即系中间已经搞掂噶啦，应该呢个就 即系纯粹出下啦，纯粹主题嚟嘅咁样。 系啊。 咁有咩唔 咁啊？佢啲 CG 讲得点啊？有啲人话啲 CG 又麻麻地喎，好似。 唔系啊，我 OK 喎。 我普通啦，又唔系话咩，都系同 Marvel 平时啲电影差唔多，我觉得就。 唔系，因为佢咧，你见到佢又一跳跳啊，直升机嗰啲咧，即系我就觉得佢有实感啲。吓、 啊，嗯。 你觉得佢好似系个人真系跳咁咯？你之前嗰啲系扯个 CG 喺度跳，即系你觉得佢跳几远都得咁样噶嘛？即系抛拎 系咯。系， 即系吊威亚就系都知道有噶啦，唔通佢就咁跳咩？咁就我觉得佢跳得好，即系实在啲咯，啲感觉，即系靠死个力咁跳过去嘅，真系，即系好佢今次做到呢样嘢咯。 嗯， 即系个超人唔系话喺度，即系喺度超人嘅点跳都得啦，唔系咁咯。你系觉得佢系，哇，真系个演员都好似真系要用尽力去做咁嚟做俾你睇嗰种感觉咁咯。 系，即系咁啊，同埋见到好似件衫。我只蜘蛛系走出嚟噶，一开头就 我系啊架好细嘅 电视机械人仔 嘅机嚟噶嘛，飞即系嗰啲咩自拍机啊，航拍机啊， 系唔知系航拍机唔识飞嘅好似 系咯，咁啊咁但系嗰个唔系佢揿嚟着衫除衫嗰个掣嚟嘅咩？ 唔系咯，我话如果冇嗰个嘢揿唔揿到，除唔到件衫系咪？ 除唔到冇翻嚟啊，除唔到衫添啊， 俾人整烂咗大镬， 系咯，唔知喎，点解咁嘅咧？ 系咁，同埋有佢，即系佢嗰个纸仔件衫，好似个剧情可以讲到好似系件衫收咗之后，佢拎个纸仔件衫再同阿秃鹰打过。 佢有着翻件系啦，即系件，即系搵啲街衫拼出嚟嘅蜘蛛侠装啊， 系啊， 都有做。 系啊，即系个牙都系个电视镜个盖嗰个，飘咗个盖咁，即 系 个镜咁样吸落去嗰只眼系。 系咯。吓，咁我都觉得 OK 啊，有咩问题咧？ 吓，唔知啊，咁啲人咪系嫌剧透嘅，其实。 又嫌劇透咁啊，咁啊， 系啊，即系佢好似讲埋俾你听，件衫会俾人收，佢又换翻支持件衫嘅再打咁样，佢又唔中意嘛。即系佢最好乜都唔好同佢讲就系、 是。但系呢个系个故事嘅全部咩？ 咁唔系， 咁咪咁， 系咯。 可能呢啲根本个古仔入边都唔系咁紧要啊。算啦， 嗯、 大佬你咁你可以自己唔好睇嘅呢啲预告片系咪？即系预告片就系要话啲嘢俾你听，咁你嫌人哋话啲嘢俾你听，你睇嚟做乜？ 唔系，咁其实本身其实啲人要闹就咩都闹噶。咁上次上个礼拜正义联盟听话，点解见唔到超人又闹嘛？都 吓联盟见唔到超人咪好咯 吓，佢咪闹咯啲人话唔系，即系最咧佢冇俾你咧， 冇俾你又俾你 闹啊！即系咧，好似上次BBS 咧，佢出埋只 Doomsday 机讲晒差唔多知个点样打法咧，跟住佢哋班友又话点穿晒桥啊嘛。即系今次正义联盟就系斋介绍啲人，因为连超人都见唔到，又唔知打咩，冇敌人睇唔到，跟住佢又话点解乜都冇啊？啲人闹系啊， 斋敌人俾佢睇，又话穿桥啊， 系啊，唔俾佢睇下乜都冇啊，咁即系点啊？ 咪即系唔系都砌你咧？做咩？ 系啊， 莫须有 系啦。咁啊，蜘蛛侠我预告我觉得 OK 嘅，咁但系又传紧话。Sony 啊，咩19年可以收翻个权啦，拍埋第二集就冇咁讲啊。 咁你觉得真系会拍 Venom？ 吓唔知啊，传紧呢个又吓好搞笑啊！4月1号我哋讲漏咗，又话加菲仔会响 Venom 嗰度做蜘蛛侠 啊。呢啲啊真系愚人之消息嚟嘅。好啦，咁啊讲完呢个啦，系咪？ 系 系咯，蜘蛛侠都唔使讲啦，即系真系一定会等噶啦。几时做啊？ 呢个。7月6号啊，应该香港。 好， 如果美国系7月7号啊。 好，咁啊等一等啊，都实体嘅，走唔甩。好啦，咁另外一套，哇，犀利啊！呢个系咪时装品牌 I T 啊？ 啊，系 I T 系。 系 It 啊，其实系。 系啊，我成日捞乱咯，我停日同另外一套嗰套小丑嗰套唔记得叫咩名嗰套捞乱咗佢啦。 边度捉卡？ 我唔记得嗰套叫咩名啊，咪。獅子頭嗰套啊，即係我揾個小丑鼻扮小丑，跟住一黐咗落去甩唔到，又後屘變咗怪咁嗰套嚇。 clown 啊， 係啊， 唔係嘅，唔係啦，呢套唔係人嚟嘅，嗰只即係嗰只阿川橋啊，即係嗰只即係小丑樣嗰只嘢，其實係只好大嘅蜘蛛嚟嘅， 係 啊，一蜘蛛精嚟，即係其實佢係科幻嘅，佢係令到啲人咧見到自己恐懼嘅嘢。 哦。 咁、那個細路好似怕小丑啊，所以咪見到係小丑。但我唔知佢係怕咧，其實佢唔係應該引啲人去食嘅咩？ 正常係啊，我呢個就因為犯，因為應該話有啲唔啱啊。如果正常佢要引啲獵物嚟，應該係變靚女咯。 嚇、啊！變啲女嚟引你嚟啊！ 系，如果佢细路仔应该系变啲玩具啊，或者咩咁啊，见到喂啲食物咯， 唔系变 Power Ranger， 系啊，变 Power Ranger，Pokemon 啊嘛， 好得意啊， 见到只皮卡超咁，即刻走埋去，跟住原来俾佢嚼咗嘅嘢， 系咯，系咯，冇理由变个猪扒出嚟啊， 系咯，冇理由变猪扒引女仔喎，正常， 吓走啊。 系啦，咁佢可唔知会变咗小丑咁，正常即撇啦，仲食到佢。 咁但系佢就好犀利呢套新版就差唔多重现翻旧嗰套，即系又系有个细路喺度有只纸接嘅船仔。 对嘅，纸船。 即系纸船就系啦，冲咗入个坑渠，咁佢呢啲全部系有翻咯，系咯，即系好似好又系好即系要好致敬咁样做嘅咁样，咁但系都系拍得靓好多啦，新版系。咁所以呢个就。即係其實個概念呢就唔係咩嘅，但係佢個古仔就寫得好好懸疑嘅，咁所以呢套即係都係好出名嘅一個 Stephen King 嘅作品嚟嘅。係。如果你話係咪9月7號而家呢套係。 係咪好出 係呀係呀。 咁就睇下呢套啊，呢套好嘢㗎，即係套好經典嘅戲嘅重拍嚟。 嗯。 咁另外啦係咪講完咩呢、這個 講完係另外。 我哋有個片貼咗上群組㗎啦。咁另外有呢個《千星之城》嘅新嘅片頭係嘛？ 係 啊，我未睇啊，馬仔講下。 嚇、啊，咁佢呢度今次係反而影即係開頭，佢哋好似搭巴士定咩咁，跟住俾人追又放只怪咁，跟住佢哋又太空船嚟到，又跳上去咁啊，即刻走咗咁樣。跟住翻到去又對白講嘅，又咩遲咗廿分鐘定唔知咩，跟住又特工嚟嘅兩個，跟住佢後屘又話嗰個《千星之城》話唔知有幾多十億啲外啲生物嘅。智慧喺度交流啊嘛，即係集咗呢個城入面啊嘛，跟住話有，即係話有啲唔知咩力量呢走去破壞佢哋嘅，咁就叫派佢呢兩個特工走去話要限時入面，跟住話要即係救到喎，對付到喎，即係嚟搞破壞嗰啲嘢囉。跟住影個畫面佢又打咁嗰啲囉。咁今次反而係有對白同埋講咗個人做乜㗎囉。咁之前就係打咗嗰啲即係開頭嘅片頭就，今次有講嘢囉。咁啊，見到都係嗰啲畫面都好靚嘅，咁但係佢隻船係圓餅形，成隻千歲鷹咁嘅。 哦， 係啊，即係佢用嗰隻太空船，係成塊 pizza， 咁佢冇嗰個頭嗰個位咁凹咗，即係即係嗰個坑位又冇嘅，同埋冇咗個駕駛艙嗰個突出嗰個位又冇嘅，但係佢都係一塊餅咁咯。佢個太空船。 即係飛碟型嘅。 嚇、啊，飛碟型咁，後邊引擎又係集中喺後邊咁幾個咁咯。 但係佢就有啲一橫橫咁樣好似你個 pizza 咁，但係就擺咗幾塊嗰啲紙皮咁樣咁間住咁咯。 點解佢哋啲便服係而家啲衫嚟嘅？直情再下翻。 唔就佢，我一度度啊，即係佢響嗰個開頭嗰度，佢咪好似著咗夏威夷衫嗰啲咯。 而家啲衫嚟嘅， 度假啲衫喎， 係啊，好似喺地球度假。 正常咁嘅喎，啲衫就係哇，原來超級太空嘅。 係啊。咁啊，又係好多外星人啊，都係好似即係似翻第五元素嗰陣時嗰啲咁咯。又係有個我唔記得邊個，有個女歌星黑妹嗰、那個，又係唱歌又會變裝嘅。 又係咁噶？ 係啊，佢嗰個無端端變護士裝，一扯咁套衫就變咗。原本係著好似啲好似啲兔女郎定係踢死兔咁樣，跟住佢陣入變咗護士裝咁咯。係啊。咁我應該套戲入面都有啲歌舞唱嗰啲咁睇表演嗰啲咁嘅畫面嚟。 第五元素呢太空之 戰。係啊係啊，應該似嗰啲 啦。好多設計啦，啲衫啊，啲景嗰啲咁樣。 好靚嘅佢啲景真係。 喂呢套真係等啦，等咗好耐啦我。 嗯。 即係唔知點解有啲人話路比桑唔使睇啦咁樣。路比桑唔使，路比桑係拍住啊，即係可以話係詹士金馬倫啊。 哦，咁同佢嗰啲缺點都一樣嘅， 即係兩個都係呢個叫做呢個世紀嘅，係咪？咁如果你講佢個人自己作品嚟講，佢哋冇得挑剔嘅，幾乎 係啊，話佢但係佢嗰個缺點都一樣，都佢用個名玩咩怪嘅，跟住俾人哋整嗰啲就唔得 咧。即係作為老闆就可能即係佢太過咪唔止啦，即係佢即係評價人哋啲嘢又係太過好人，咩都話好睇咁呢啲咯。但係呢啲唔關事啦，我就即係作為導演，我覺得佢兩個都係。真係好好囉做得即係做導演嗰班就。 嗯。 即係佢自己做導演啲作品就唔使諗㗎喇，一定要睇㗎喇，即係唔需要懷疑㗎喇。 係係，反而係囉，下尖時間俾人哋搞佢掛佢嘅名嗰啲先大鑊。 嗰啲就唔好㗎喇，即係所以而家話嚟緊咩話，即係即係嗰個叫咩話，槍夢呀，統夢呀，衝夢呀。 統夢衝夢。 嗰、那個第二個搞㗎，咁嗰啲我就覺得好可惜囉，即係籌備經年啦，竟然唔拍，即係又講到阿凡達，即係本來為咗試嗰個特技嚟俾衝夢嘅，咁點解反而阿凡達就拍幾套即係續篇呢個真字，咁衝夢就算啦，俾豆拍，咁即係我話如果佢拍真係即係詹士金馬倫拍又係正囉，係囉。 哇，你未來戰士而家都俾第二個拍。 係啦，冇得講，冇得講，即係佢總之佢自己都唔想再接手，咁就算啦，即係冇辦法，即係我哋冇眼福。 嗯， 好，咁啊講完未，仲有冇啲咩話頭？嗰、那個乜鬼嘢 Baywatch 嗰個我反而嗰、那個得大。 哦，係你可以講下係。 啊 ，Baywatch， 咪成棚人穿住啲橙紅色咁滯嘅泳衣，咪喺度攬住個流離蘇喺度跑嘅沙灘。咁新版係阿 Rock 做主角啦，咁啊連同一班即係一班女咁做一條，另一條就比佢瘦嘅仔，但係其實都唔瘦嘅喎。 嗰、那個鋼條嚟嘅。 鋼條啊，係咯，咁嗰個就成日同佢鬥，又唔夠佢鬥，咁就成日俾佢玩嘅。咁啊，成到佢傻喎！原來又係，哇！而家佢好中意攞翻啲經典電視劇啊，美國就拍啲傻版。咁啊，計呢個 chips 啊，即係上次呢、這個即係鐵騎巡警啊， 係 緊嘅啦，北美係啦。如果大家朋友想有興趣入場睇啊，北美咁啊，而家就嚟緊做就係呢個 Baywatch 又俾佢玩謝，咁今次仲要傻得好緊要嘅喎。啊，咁嗰條友又成日即係。俾人打啦，係啦，咁又話咩要 undercover， 咁佢又扮女人啦，咁跟住又話要揾地匿，咁原來 Rock 帶咗你匿入個即係嗰啲停屍間啦，咁嗰啲咁，咁滴咗嘢落佢個口度，又要衝翻出嚟朗口，即係做埋啲咁低能嘅嘢喎，係，係咯，即係無端端咁明明佢就係即係請力嘅啫嘛，咁又搞到話個沙灘有人販毒啦，即係 要走去捉喎，跟住又 永遠係要同警匪去結合，即係。咁你K K巡警本來都已經係差佬嚟㗎啦，即不過你係交通差咋，佢都要講原來要 undercover 去做交通差，即個原先係 FBI 嚟，點解要咁樣嘅？ 佢而家去做救生員都係要做卧底都係捉賊。 我唔係啊，佢話 Rock 之前都好似又係唔知咩嚟㗎，又係啲軍佬定咩嚟㗎，好勁㗎講佢係啊。 係，但係我就話睇佢全部所有職業都要做，都要走去捉賊㗎。係 因為佢要打嘛，一定要打嘛。系咯，咁唔系一定嘅啫。讲真，我你讲两个交通差都唔系冇故事啊。即系嗰时睇电视剧都觉得好睇。咁点解有啲古仔去到电影版就搞成咁咧？咁同埋都系用搞笑嚟包装咁，我觉得即系嘥咗呢啲经典电视剧咯。 嗯。 But anyway， 冇办法嘅啦。而家啲市场就咁啊。 容易入口啊，要过食蚊蚊冇办法。 唉，我惊而家唔知食蚊蚊会掉盐水嘅啫。啱啱都消化唔到嘅，好，咁仲有咩好嘢？有冇？ 因为差唔多啊，预告片， 差唔多，系啦，有冇嘢讲？ 唔系差唔多，系啦。今个礼拜系咁多。 好翻先，嗱，我哋啱啱将之前咧几年就系七年定系八年就系嗰个高达讲座啊，整翻条片啊， 八年前啊，2009年噶嘛嗰时。 睇翻上去 YouTube， 咁大家快啲分享啊，见冇乜人分享，系咪冇咩兴趣啦？咁用咩胆咪比较下咯？即系如果我哋要做专题，我哋系咁做嘅。我哋唔会为一集节目做专题咁 hea。因为我觉得呢啲唔想讲错啲，介绍错啲作品啲，即系啲历史啊啲嘢俾人啊。即系又不如搞个 talk 啊，会咁都好啲啦。系啦，帮唔几时啊？下次机会啦。OK。OK， 咁啊，大家快睇听翻嗰个啊，即系真系讲咗好多，即系高达嘅啲。即係點樣嚟呀，啲嘢點樣呀，如果你真係鍾意高達你一定要聽。即係唔係啲水往鴨背嘅介紹嚟嘅，的確。咁都好多人講㗎，即係都 Lip Surge 呀，太歲呀，阿 Ken 呀，即係嗰位係同高達同好聚一齊搞㗎。 OK 㗎，裏面啲內容幾疏力㗎，即係大家聽下。我哋一集節目咁長㗎，大家放心。OK， 咁啊，新年都系专登整翻条片俾我哋咁，咁但系冇诶，又唔睇啊，系咯，咁下次唔整嘅，大佬咁样。好，咁啊，系咪讲下礼拜咩戏啊？ 系好似冇科幻片喎，下礼拜系咪？ 系咪啊？死咯！咁快又真空期啊？ 唔系，咁佢谷咗成个月，咁就变咗休息一阵嘅。 系嘛？有咩？咁下礼拜 有星之形咯、啊，正常啦、啊。 正常星之形好，仲有咧？ 不过呢套《海贼大亨》啊，唔算系科幻片嚟嘅，佢都系真人真事改编嘅，应该话系。 啊？哦，系。 嗯 再咧？ 系我要应该要下礼拜嘅模要褪去13号个礼拜先有。 系有乜嘢？ 啊， 不过4月4号 虚拟都市啊， 有 套虚拟都市啊，4月6系啊。 哦，但呢套系国片嚟嘅啫，好似系嘛？ 韓國片是、嗯、但是不知道、啊、不知道到底它入面是不是真的科幻、啊、要看這個先。 我看過 poster 就懶科幻的成個分歧者、啊。 是的、啊、是的、啊 啊啊。如果四月六是得那個什麼蝕老魔靈的 蝕老魔靈。 蝕老魔靈哇這個很流的、 啊。是啊但是四月四號有個優先場有那個動畫那套波士 BB。 哦。 是。 哦。OK。 是啊正常都要四月13的他說。 哦這樣。 系啦，咁应该中间应该要去到即系13号先正式有狂野时速八啊、蓝精灵啊、我炸咯。 银河守护队二系几时？ 应该要月尾嘅。 哦，4月27系嘛？ 系啊。 系，咁呢套走唔甩嘅，系啦，呢套都好期待，系咯。 系啦， 都定好睇添。 但我唔知点解会有一套，咦，就咁嘅？4月14有套叫《北韓騎劫夢工場》是什麼？ 不知道啊，真的不知 道。這個他說是1978年呢、這個什麼吹什麼新級吹啊。我不知道是兩個人還是一個人來啊。 哦這個綁架那裡啊。 應該是一個、 哦 啊、應該是兩個人來。 那單東西啊綁架那單東 西、哦 啊。綁架了那個人去拍戲。 嗰單犀利啊！其實喺香港綁架先 啊， 就係 佢哋寫話 香港 寫 啊。 我就係講嗰個，因為咁呢個係咩？係一個戲嚟，定係紀錄片啦，定咩？定 documentary 定咩咧？ 紀錄片嚟咯，佢話。 係啊，因為幾時做啊？ 4月14啊。 哦，有個。 咁佢就係會講韓文同英文，即係真係紀錄片嚟 嘅。咦？咁呢個同科幻有咩關係啊？喂，唔係喎，你知唔知揾咗嗰個人翻去拍咩？就係拍一套怪獸片。 係。 韓國哥斯拉。 系， 系啊，嗱，打嗰有冇关系？ 系呢个金正日捉过嗰阵时系， 啊，系咪？金正 系啊，金正日派人捉过。 系佢好中意哥斯拉啊嘛，搵人翻嚟拍翻到咯。 佢写主演都系写呢个咩啊？新相玉、崔银基同埋呢个金正日嘅。 崔银基啊， 系啊，咪几正喎呢个？ 但呢个系纪录片嚟嘅 ，OK？ 系啊，系啊， 好， 系。 咁啊，仲有冇其他呢先？哦，佢话呢个幻影篮球王啊，即系应该有另一个译名叫黑子篮球啦、 哦， 就会系4月14就优先17正常。 哦，呢、這个都有做 ，OK？ 系， 唔系又系好跨嘅呢个打篮球，我记得。 哦，系啊，系啊。 哦，点跨法咧？ 即系超能力打篮球。 系、哦、啊，超能力噶，又每条友都唔知咩能力噶。 咁啊，好似嗰时。Slam Dunk 嗰個有另外一個故仔，咪講打外星人咯，即係同外星人打籃球。 係， 嚇， 係， 係，又係啊， 唔 係 嗰個。 井上和彦嗰時畫過有打外星人嘅。 唔係啊，煙木花道地係咯，係咯，井上係咯，宏彦另一個故仔，嗰個成係網漫畫嚟㗎，佢揾啲 marker 畫嘅啫，好簡單嘅。 哦，係啊， 係啊，但係我畫都好靚喎，雖然就 即唔係太空入樽。 哦，唔係，好似就係啊，即係類似嗰個故仔咯。真係啊，係、 哦 okay、 啊，真係打同外星人打籃球。 系咁呢个咩？一黑子篮球又唔知，我嗰时睇到好搞笑嘅，每个咩几大天王定咩，我每条有唔同能力噶。 入松 唔知啊，多人中意睇嘅。 吓，唔知佢打到好似，唔知佢打到好似嗰阵时咩网球王王啊，王子嗰啲咁啊。 你网球王子原本正常噶，后屘先打到上太空啫。 系啊，打到嗰啲咩领域啊，哦首重领域定咩？啲波会全部翻翻佢嗰度啊。 最初都正常嘅。 吓，即系 系， 总之打下打到世界末日啫，啲做咩？ 因为 黑豹啊，要系打到 做嘅喎，嗰套Baywatch 都会沙滩拯救队喎，叫做系5月11号做嘅。 O K， 咁佢个 poster 就系有嗰个牛脷酥咁插咗个沙度， 系。 即係我哋叫牛脷酥啊，其實我都唔知嗰個咩嚟嘅，佢揸住個好似攬球咁嘅嘢，浮標嚟嘅嗰個係。 係啊係啊。係 咪浮嘅？揦住可以浮嘅？ 唔係，佢扮喺心口嗰度噶嘛。 哦哦。 咁你個上半身咪浮咗上水面咯？即係佢又唔想水泡咁樣箍住個身，咁呢嚿嘢咪可以即係有多種用途咁，但係又唔會咁黐身啊嗰嚿嘢。 哇！佢直冚呢個二型性藥喎，大佬犀利。 咁樣係同神之馬失望都係撞埋佢一齊。 哇！喺至於呢幾嚿嘢，咁、 okay. 個真係睇二型啦，大佬。 唔知，但係5月4號有藥曬器官喎。 係咪？哦，即係又係啊呢、這個伊藤計劃最後一。 係。 其實啲人都係等呢一作啫嘛，個個都其實唔係咁緊要㗎。佢話呢一作係好會好似啊 Metal Gear 㗎，係， 嗯， 係啊，即係啲人讚都係讚呢樣嘢啫嘛。咁但係 Metal Gear 好啊嘛， 天朝啲人中意。 四月20港漏咗，就有劉德華嘅拆彈專家。 係，哇，嗰度都科幻。 咁啊唔知啊。係 咯。 喂，妙麗仲有一套5月12有一套叫完美圈套啊， 哇 ，Tom Hanks 嗰套， 就係 Circle 咯，先 咁快就， 係啊，哇，好啊，呢套個古仔好睇嘅， 哇，點解要撞埋曬一齊嘅？啲劇集主要以為， 啊，係咁嘅， 係啦， 嚇，佢5月11、5月12咪全部撞曬嗰個禮拜， 一個禮拜做10套咁啊， 係咯，跟住就平時冇啊嘛， 四月冇嘢睇 啊，係咪？ 係。跟住嗰個鬼娃安娜貝爾就18號啊，5月。 哦，哇，即係咁多嘢喎、啊。 嚇，跟住加比海盜嗰個惡靈啟航又5月25啊。 係。 嗯。 OK， 好多嘢睇喎，5月啊。 嚇，5月 OK 噶都。 咁4月我哋食緊屎喎，嚟緊點算咧？ 嚇，四月係等緊，唔係係得四月係其實係得狂野時速同埋銀河守護隊咯。 哇，咁講咩好咧？我哋成個 嚇又應。其余啲禮拜應該唞下冇乜嘢好似。 哦，即係暫停節目啊好似。 嚇，唔知睇講咩啊。 最辛苦係冇嘢講啊，就係。 係。 唔知點算啊？又係咁揾啲嘢啊，咁揾啲嘢講啊。咁睇下《虛擬都市》睇下冇人睇到，有人睇到都睇下咪真係科幻先啦。那個 poster 都科幻嘅。 係。嗯。啊，5月25號我依家及到有個叫咩恐襲解密啊。 係，誒咩嚟嘅？ 咁就講即係 CIA 咁樣話有個咩倫敦生化襲擊咁啊。 哦，科幻嘅。 啊。係啊。 哦。 少少啦。 咁樣。ok。即係高科技啲啦最少係咪唔係唔係炸彈咁簡單啦。好。好啦咁都唔係話完全冇嘅係囉比上年好㗎啦上年可以同你真係成個月四個禮拜一套科幻片都冇啊。 系， 系，仲要就算有嗰啲都系， 好濕碎， 碎到就啲人唔會有興趣咯。 系啦，冇錯，即係搞到我哋講唔到啊，大佬。咁今年的確整體都好啲，係啦，整體都好。 係，起碼一個月都有，起碼有兩三套，起碼一定都有人注意啊 嘛。係，好，咁仲有冇？ 哦，講埋最後講六月啦，跟住之後啲唔講啊。六月應該神奇旅俠啦，六月一號。 哦， 係啦。咁啊，《盜墓迷城》嗰個新應該係6月8號 啊。哦，咁快做嘅啦咩？ 係嘛？我呢度寫係6月8號啊。 哦，《盜墓迷城》我叫媽咪你講。 係係 ，Hong Kong 嗰套。 哦，嗰套。 係啦，跟住6月22有《變形金剛：終極戰士》。 係。 跟住6月30就有《壞蛋掌門人三》咯。 係。 係啦。 喂，咁補翻啦，頭先提過嘅嗰個嘅《星星之城》，即係《星際特工：星星之城》，就係7月21嘅。咁而呢個 IT 啊 ，IT 啊。一就係9月7嘅喎，佢話係。係， 嗯。 先提過啦，呢啲係 咯。都係咁多啊，暫時。 皇家特工啊，有個中文名叫做金圈子喎。 啊，係。 唔知點解咁叫嘅，係咯。 係的士嘅 friend。 係，唔知啊，係啦，咁啊，10月5號嘅，係。咁啊，正義聯盟就咁叫正義聯盟啦，係11月5號咯，係咯，補翻呢啲。啊，仲有一套咧，阿馬仔可能有興趣，叫 LEGO 嘅呢、這個忍旋風忍者 是即是之前貼過的 是不用用劍啊 是 就9月28的、 嗯哦、如果你說興趣是有一套叫做什麼 Baby Driver 是、 哦 不是科幻的應該不過駕車的那個小 孩那條很有趣的戴了一部耳機很集中精神的就手車很厲害 是 啊,、哦、是啊那他老豆老母近年小個炒車死咗，但佢變咗而家係幫班劫匪走去做揸車喎 咁佢又識咗個 Waitress 都幾靚喎。 哦，就係上次 咩傲慢与思辨咯，女主角 系嘛？ 系啊，咁我见到个话头几都几吸引，因为其实个导演系之前嗰个咩打机嗰套啊，嗰个叫咩咧？即系话沟条女要打机打赢晒佢哋嗰套，我都唔知叫咩添，净系个中文名叫咩？ 讲嗰套咩？即系你讲系啊，即系啊怪形女主角嗰个做嗰套啊，系咪嗰套？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嗰套叫咩咧？咩 versus the world 啊？ 唔知咩，唔记得咗嗰套系啊，即系总之讲要打赢佢啲男朋友，之前啲前度啲男友先可以沟到佢嗰套。哦 ，Captain versus the world 啊，系啊。即系提讲啊，好嘢喎！嗰套系嗰 个系啊，咁佢呢个导演就系我个嚟，咁我觉得佢呢套好似我可能睇个预告都好似都或者 O K 嘅，应该佢拍呢、這个 几癫有冇？好似 系咯系咯，我有睇过。 咁佢呢度又佢讲佢揸车又好辣咁样，跟住又佢嗰、那个有个坏人就系阿电人嚟 嘅。哦 ，O K， 系啊，即系成日搵支枪子去叫佢帮叫佢做嘢。 但系呢套戏就讲现实世界嘅啫，就冇讲。 系呢个现实冇科幻嘅， 即系黑帮咁，但系就哇，即系就系玩碾车咁样，但佢又唔系话同一时都嗰种 系 咁啊，我 佢讲佢啲技术啫，因为见佢好似可以揸车，即系。啱啱喺啲位度攝過咁樣，可以嗰啲嗰啲咯， 漂移啊咁嗰啲咩， 即係探係咯，啲 嘅係嗰啲啦，但係佢係攞嚟即係叫做即係其實佢係搏腳咯，做 係 咯， 係啊， 咁佢想唔撈噶啦，我見佢話最後一單咁樣，咁啊梗係邊有咁簡單啦、 啊？係啊，咁啊成日都係臨尾嗰單先攋嘢㗎嘛， 係啦，即係總之好犀利嘅，講一聽住啲音樂咧就可以高度集中精神咁咯。 嗯， 其实都几漫画嘅嗰个设定。 系咯，我就见到好似用呢咁样拍呢啲咁，好似都讲呢啲有啲兴趣，又要沟女咁 ，O K 啊，我觉得。 个女又 O K 啊嘛。 系咯。 嗯，好，咁大家期待下，但系呢套几时做 咧？呢套我暂时香港好似冇乜人，我见到 北美 好似都要成七月定八月先有、 哦、叫咩名啊？咩 Baby 啊 ？Baby Driver。 Baby Driver，O K O K， 唔系 Baby 嚟噶，嗰个人系。 个名叫 Baby 啊，但系 个名系啦，即系都后生仔啦，但系唔系 Baby。 后生仔 系， 唔好误会，唔系细路仔嚟嘅。 嗯， 好嘅，好，吓呢套好嘢呢度都系，好，好啦，咁啊下礼拜再抄下咩同大家讲啦，系啦，睇睇唔睇到《虚拟都市》之类啦， 嗯 好啦，咁啊明谢翻咁提供咁多资料俾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啊，我讲 email address 系 tatsuku.sf@yahoo.com.hk， 如果大家咩报料或者你咩讲漏讲错，欢迎嚟写信俾我哋，等一等回信嘅。咁啊，转个头咧会摆上埋 audiocast.com/sci-fi411嘅。咁另外咧，仲有呢个 sci-fi-backup.thisistap.com/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就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如果头先嗰啲更新咗咧，咁大家去到呢个香港播放 castware.com 亦都会随住更新噶。咁就另外如果大家去呢個香港網台 app 啊，就要等呢個 record 先啦，去搵 record 先就星期一就會有我哋節目新嘅更新㗎啦。咁另外呢大家記得嚟我哋嘅專頁啊，就係呢個 facebook.com 斜同 sci-fi all the way 嘅。咁另外大家記得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就係、是、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7663 嘅。3392617663嘅。好啦，咁大家支持節目啦，多啲分享我哋嗰啲 YouTube 版啊。好，網上播放時間逢星期一有 Red 嘅先，另外仲有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 拜拜。